我是 Tasco。 Hello， 我是港產不打。 大家好，我是新李。 是啊，今天我們用我奇怪的方法錄音，我這邊部機就壞了，突然間是啦，咁啊，但新李那邊試一下，用他那邊的器材試一下，就看看這樣錄出來又行不行，好不好？ 好， 是啦，又試一集看看怎樣，好不好？ 是啊，是啊， 這禮拜呢科幻片就有的，因為這個完美圈套其實有一個科幻小說的作品啦，咁但係 冇錯， 係點咧？咁啊陣都會講下嘅，咁你都知啊，我不嬲對妙麗嘅演技啊，就不過但係呢度唔好唔記得個 Tom Hanks 啊，咁所以就係啦，咁啊補翻舊咁都得唔得咧？咁啊一陣講啦。咁另外仲有一套係訪客應該讀係咪訪客嗰度咧？ 係啊，訪客 係啦，咁但係其實又如何咧？咁啊一陣講啦。 嗯，冇錯。 幾套咧特別嘅電影喎，竟然有一套港產片咧，我哋冇諗過係咩科幻咧，但其實都算係唔科幻都溝噶啦嚇。 係啊，溝啊溝啊，溝得好盡啊， 係啊。失眠啊， 係 冇錯。 咁啊，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咁一陣陸續講啦。咁當然用啦，啲係啲電視啊啲咁樣都一陣會繼續講。好，咁我哋數下榜先啦，好嘛？ 好，冇問題。 哦，有冇睇緊？ 好睇紧，咁我数啊，好嘛？ 好，好，第一位， 好嚟第一位，异形圣约啊，系啊，咁啊仍然 keep 喺度啊，系啊。 喺度，场次都过三百嘅，不过就睇嚟，咦，真系又真系冇想象中咁好。 系啦， 系啦， 票房都争啲啊，而家都好似蚂蚁上树啊，过啱啱过二千啦，咁啊即系都西片大西片嚟计要差啦， 冇最得计，有少少，系啦， 系啦，冇错。 第二位追上啊！第二位犀利啊！ 第二位29+1啊！咁啊，147场啊，港产片嚟计都算真系唔错，系、哦、啊。 咁啊，新片有第三位系咪啊？ 第三位就系今个礼拜上嘅《访客》啦，就系、是、嗰套。 啊、都 八二啊，系啊，百二场，冇错。 系啦、 啊。好，咁啊，第四位啊，估唔到喎，因为原来讲个人气咧就好近喎，同第三位《访客》啊。第四位就系嗰套古天乐、刘青云啊、林家栋啊，《毒戒》啊，系啊，港产片啊，一间都讲讲。虽然就唔科幻，但系佢又还原九龙城寨都有啲吓、啊，有啲情怀喺度啊。 哦，咁 冇错。至于头先讲嘅《完美圈套》就喺第五位啊，佢又场数其实唔多、啊，调翻转似乎啊发行睇淡、啊，50多场啫、啊。 嗯。都淡淡地嘅，我到口都淡埋，我睇到系 咧。系啊，好大，个剧本都几淡，其实咁、第六位咧就有套我未睇，不过就都几另类嘅，就叫做20:16嘅港产片。咁咧系改编自其实一个叫叶氏集团嘅一个叫做法的史啊。我估佢拍嚟佢都唔系货，真系商业用途。咁但系不过上埋商业电影，咁佢又讲明咧话啲收益咧不构成。就直接捐去做慈善嘅，咁样嘅，即系背后嘅歌咁样。 我而家 refresh 咧，而家第六系《银河守护队二》嘅喎。 咦？系咩？我咁可能我未 refresh 咗，系啊系啊，因为系啊之后就系、是，系 refresh 咗之后跌冇咗咯，啱冇。咁我讲翻 refresh 第六位就应该系《银河守护队二》。咁而系啦， 即时啫，系啊， 冇错。咁而第七位咧，仲有追过去就系《春娇救志明》都喺度啊。系啊，第七位。 讲嘅 系啊，第八先系20:16。至于第九位咧，就系头先我讲嘅港产沟片啊，《优丽图加黄秋生》呢个沟片 brand 啊，《失眠》啊，冇错，咁、都系啊，唔差，都有三级片啊，同埋重口味嘢，一间好人讲吓。好，第十位就我讲上个礼拜话正嘅外语片《天赋的礼物》系啦，都唔记得套， 之前睇到嘅。 系啦，咁跟住就系《神剑阿瑟王》就11啦，系啦，都差唔多收皮啦。你问我 有冇啲人上嘅喺下边咧？有啊，有一个一周的朋友啊， 系15位系嘛？我而家睇翻系15位，我都睇咗啊，一周的朋友系啊， 有少少奇怪嘅呢个题材都其实 系啊，冇错冇错。咁再落去呢就 欣赏 啊，嗱有啲我都唔知，譬如啦，不作亏心事。不作亏心事是咪身上咧？望一望先。 亏心事喺边度咧？ 不作亏心事18号公映喎，系喎，应该呢个礼拜身上。哦。佢摆咗喺十二十位。不作亏心事。 系啦。 哦，嗰、那个 ，OK。 系啦，另外仲有套叫《天使爱芭蕾》啊。 系啦。 哦，嗰套动画。 咁样 CG 嚟喎，应该系嘛？ 我唔知系上咗未嘅，睇下先。 呢套啊，哦，21号上喎，即系今日喎。 哦，都上咗，系呢套其实我翻嚟有睇过。 系。 咦，但又唔系喎，又系系啊，卡通片嚟噶嘛，好似系嘛？ 系，都系电脑卡通讲叫芭蕾舞。 嗯。哦，明白。 即系女仔嗰啲古仔嚟噶啦。 咁跟住仲有就係頭上次啦，夏目貝講過啦，就上咗啦，即係呢個叫日本影院啊，最後一彈啊，黐貓門之夜。 哦，真係好 睇啦，日本嘢嘅係啦，咁我都未睇啊，三級啊又係，咁啊就守住喺26位。咁另外我上個禮拜我講錯咗，鬼魅時尚其實上個禮拜上咗嘅，不過仲場數好少，咁係啦，佢唔係優先嘅，即係上個禮拜已經上咗，咁而家就27位，係啦。咁跟住就有冇啊？你問我係啦。 32，但係得一場嘅啫，咁唔知係正常定乜嘢咧？啊，好似話係咪都係正常啊？ 咩？聽唔到邊套啊？ 雙物語啊！ 雙物語係啊係啊，正常嘅係啊。 正常㗎啦，係，但係就好少場啦。不過就好似你話，其實幾爆嘅，因為場少啊。 係啊係啦。 哦，明白。 係 明白。 咁啊 ，OK， 咁啊，係咪仲有冇？仲有冇啲係新？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冇錯。 好。咁以上嘅係香港嘅觀眾用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順帶。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下呢個戲啊。咁唔中意聽故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即機。係咁講下邊套戲先咧？ 咁啊，喂，呢期咁 hit 啊，會唔會講咗套完美方圈套先？ 我 講講下， 係啊，即係我哋一陣翻兜有嘢會講嘅，不過唔緊要，你可以講下先。 係，好啊，冇錯。喂，咁啊，完美圈套就先，我覺得賣點就其實條橋就你問我冇乜橋嘅，跟住加上套戲咧都冇乜懸念，呢一條直線咁拍嘅啫嚇，又冇扭橋嘅。咁啊，我自己睇啊覺得幾悶嘅。咁但係我著眼點就係即係 Emma Watson 同埋即係 Tom Hanks 嚇。即係叫做一代上一代叫演技最好啦，搭金代即係叫做演技，我又唔算唔好講話最差，不過肯定唔係太唔係咁好啦嚇。咁啊苗麗，咁啊唔知有啲咩方法，即係呢一個演員配搭啊，我覺得係幾新鮮嘅。即係呢個配搭，我自己係有啲期待入場。咁啊 ，so far 入到去睇就發覺，其實我覺得 Tom Hanks 唔係咁重戲啫。即係如果喺套戲入邊個比重啊，我覺得佢係有啲做 Steve Jobs 嘅，係嘛？其實 直係啊，唔係有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咁樣係啦，執寫啦。咁佢嗰間 The Circle 嗰間公司個 logo 都似 Google 啊，即係又係科技，即係似咁又有啲發佈會啊咁樣。咁即係睇過嘅朋友就知啊。咁其實就冇你問我佢即係冇乜橋，因為佢講科技咁啊同私隱，咁啊中間又有啲即係串咗我哋即係好多即係啲私隱啊，會俾佢收集曬啊、利用啊。咁後期又講到話會有直播啊，即係直播個文化啊，即係串緊究竟點咧？係咪要直播會導致啲咩情況咧？咁其實啲網民有冇責任咧？咁啊最後衍生咗有啲咩問題，又累死咗個人咁啊，即係有依啲咁樣，我覺得叫好正路四平八穩嘅嘢講咯。咁我一路睇又睇又期望佢有啲扭橋，有期望佢唔好咁行貨嘅。咁但係一直個妙麗嘅演繹都係好行貨嘅，即係由佢啱啱新入職，咁但係又唔知因緣際會咁啱，又因為個系統救到佢，咁啊跟住個公司又揾佢做咗個你當係代言人明星咁樣啦。然後由佢做咩第一個史上第一個人就全24小時，其實都未24小時啦，佢瞓覺都唔。即係總之成個生活係共享嘅，共享咗佢嘅生活，去接觸嘅人就擺咗上網，咁啊就直播點擊嘅，咁佢又講到好多人嘅喎，即係好多人睇喎，啊同一時間可能全球成百幾萬人望住佢個 live 咁樣，咁但係重新衍生咗好多道德問題啊，或者對於佢會唔會影響到佢身邊嘅人啊，或甚至會影響到自己啊，跟住最後就嗌有啲網絡公審啊，咁啊跟住佢有個兒時玩伴，咁就最後就俾佢即係頂唔住，咁最後揭垮，咁啊意外整死佢咁，咁成個 flow 都好正路嘅，咁我一來估到曬啦，觀眾，二來你問我佢，我覺得佢係冇乜 take 曬嘅，即係佢又唔係好重點，真係好鋭都好硬講話而家私隱。即係將所有嘢 exposure 曬嗰種恐怖，佢又唔會重點好講話啊呢、這個科技嘅進步係咪就係唔好呢，佢就有啲都講話妙麗佢如果冇嗰個呢個系統呢，個妙麗就一早喺獨木舟度死咗，咁佢都係真係救到妙麗，咁佢又即係都帶出 科技有佢嘅進步。咁啊之後都有幾個 point 係無論兩可，即係無論兩可，即係佢意思佢又唔係齋寫話啊，最後係發覺呢樣嘢係要推翻，佢又唔係嘅。咁啊變咗就冇乜立場咁咯，我覺得。 冇錯啦， 中立騎場咁樣。 點解我唔中意咧？就係、是、因為佢冇 conclusion 嘅。佢好似咧唔知道想講咩俾你聽嘅。其實咧，我覺得今個禮拜嗱，當然另外一套大家好中意啊嚇，訪客。但其實我覺得佢同呢一套完美圈套咧有個共通點就係咧，佢講咗一個題材出嚟，講咗八成嘅時間。 係係啊。 跟住咧，突然間個臨尾咧就講咗第啲嘢嘅。 係啊，或者唔再係講少唔好唔負責咁。 呢個唔係 twist 橋啊，你 twist 橋咧。是可能你例如 X file 咁，咁你查一單案，你以為咁係鬼啊，最尾原來外星人咁，即係咁都 OK 喎，因為佢唔係啊，而家講係個主題，你突然間 over topic 啊， 係， 咁呢個其實有問題，即係好似咧成龍嗰度啊，我是誰， 是 明明咧開頭就有樣嘢搶噶嘛， 係， 為咗搶嗰樣嘢，所以開始這件事噶嘛，咁佢其實一路都有喎，但上上下就冇再提嗰樣嘢啦，係，即係嗱咁啊唔得嘅。即係嗰啲故事裏面咧，唔可以咧，咁啊突然間轉咗嗰、那個 咪 即 係 佢轉咗個話題啊！即係橋可以 twist， 但唔係個話題 twist。 不過 話題 思想唔可以 twist， 想講咩咧咁？咁佢就唔知想講咩嘅。咁啊，聰明嘅觀眾啊，如果你睇得明嘅，你話俾我聽，其實佢想講呢兩套戲我就睇我唔係睇唔明啊，係佢根本冇啊，佢冇個 conclusion嘅。系啊，我就覺得係咁啦。咁我唔係好接受到嘅呢樣嘢。 啱嘅，最後佢個立場係模糊，係啦，即 係。因為你立場冇立場唔緊要啊，佢你冇立場，可能我個立場係中立噶嘛。 係。 佢都唔係，係唔知做，唔係啊，唔知想表達係乜嘢。咁到底係因為妙麗嘅演技唔得，佢冇辦法帶到啊，定係咩咧？咁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咁所以 呢個 我有嘢欣賞嘅。所以咧，佢中間將佢個公司描寫到咧，好似邪教一樣呢樣嘢咧，哇！我係覺得呢樣嘢佢又做得好好嘅， 係 呢一件事啊，即係佢嗰啲人喺入邊咧，好似好友善啊，好似喺裏邊你就可以發揮到你嘅所長啦。咁又初頭阿妙麗見功就話佢最怕就係俾人埋沒咗佢嗰個嘅 才 能，佢嘅才能啊嘛。咁呢樣嘢當然係㗎，我好認同嘅。咁但係跟住佢入咗去公司之後咧，哇，好似好好、啊、喎，嗰間公司啲人個個好自發咁樣去，即係去做嘢嘅喎，冇人逼你嘅喎，啲人通宵都自己要完成嗰個嘢啊咁樣。嗱，其實係好嘅，但係咧，咦？你發覺原來佢有啲人咧，突然間走埋同佢講啲嘢，其實都幾虛偽嘅。係。即係點講咧？佢都虛偽，唔係平時嗰啲啊，即係唔係話後邊揸把刀嗰只，但係咧，你好感覺到好似有啲即 係壓力。 系，其實佢係俾壓力你，但係個樣就好好 nice 嘅。係啊，好有面。 如果大家咧有接觸過呢啲 傳教會，傳教 嗱、我唔係話所有啊，亦都唔係間間啊。嗱，唔關間教會事嘅喎，係啲人嘅問題嚟嘅。係。你如果你就算你去傳銷都好啦，有啲人唔俾壓力你嘅喎。 係。 唔係個個都會咁嘅喎。 系， 佢有啲人都好即系好即系睇你中意咪 join 咯，咁即系佢冇话一定要。 即系好明刀明枪噶嘛，系明白。 有啲好 push 你噶嘛， 系。 咁其实佢就好做到呢样嘢噶，唔系净系教会啊，我唔系讲教会，即系所有嘅组织啊，呢类型嘅组织啊，我唔理你传销定系咩都好，可能 ISIS 都系咁嘅。 系啊，咪佢戏入边做咩咯？佢入边有个就系、是，哇嚟到梅就笑又哇妙丽啊嘛，好欢迎你，不过我见你礼拜六日冇出咯，我哋冇 出咯， 又话咁样唔得噶，又哎呀你做咩唔 check message 啊？哎呀你原来要呢个咧系等啲同事认识你噶，哎呀你有成一千个 message， 系咪大家好熟口熟面，总有经历过呢啲嘢？ 系啊系啊，类似咁啊，即系听落系即表面就同你好友善，但佢其实冇俾你拣，佢好似似一个你入咗呢间公司咧，你系会慢慢剥夺你个自由。 冇错， 系啦，你唔系一个意向 赞赏咧， 自愿嘅。冇 错，我赞赏呢部戏咧，就系呢样嘢，佢呢样嘢仲表达得好。 系啊，写呢个几好嘅。 咁而佢中间咧，初头带佢入去嗰个女仔咧，系佢反而系离开先。咁佢初初好迷呢个啊 Tom Hanks 呢个教主，其实咧佢成件事真系好似一啲邪教啊。即係嗰啲人咧走咗之後咧，其實嗱咁當然邪教有啲仲離譜會，即係佢會攻擊佢咧。咁呢個佢就應該係冇，但係咧嗰啲人咧會精神好似有啲問題啊，或者甚至會自殺嘅。咁佢好似喺度表達緊有啲似呢樣嘢。咁我覺得我呢樣嘢喺佢呢套戲入邊咧，佢做得幾好喎。 係。 但係呢個可能唔係佢嘅主題啊。如果呢個係主題咧，我就覺得會好睇啦。 但佢就唔係，佢就係佢其實好似想探討科技啊，又或者探討緊如果你想個世界好啲或者安全啲，咁係咪要放棄呢一個嘅私隱權咁樣咧？咁其實呢個當然係美國而家即係都係其中一個啲人談論嘅話題嚟啦。咁但係點解佢講咗八成嘅時間講呢樣嘢？ 係 啊，咁中間亦都有唔同人有唔同立場。咁之前好追捧呢樣嘢嘅嗰個帶入嚟嗰個，佢都調轉槍頭而家。中意，咁佢屋企人初初都覺得佢老豆啊咁，又好似幾得意喎，裝啲鏡頭之後，好多人關注我，啊俾咗好多即係醫療上面嘅幫助我，啊但係後尾咧，佢哋都係佢，但係佢又唔講點解嘅，佢唔中意啦，佢話我唔想再有呢啲啦，咁佢嗰個男朋友仔係啦，成避咗喺深山啦，嗱其實你要交代少少唔難嘅，但係佢冇交代嘅喎，總之佢突然間就話，我哋已經冇裝呢啲鏡頭，咁我同阿新年即係傾都話，其實係咪啲人佢？影到佢赖尿嗰啲咁嘅嘢啊，即系佢有病噶，佢老豆系控制唔到住， 同埋影到佢搞嘢嘛，系嘛，有晚又影到佢搞嘢咁样。 唔系，即系其实佢唔系太过去讲得好清楚。咁但系总之就系有人咧，就系唔中意呢一个即系周围镜头呢样嘢。咁佢有表述到，咁但系咧最后到底点咧？咁其实佢又冇一个 conclusion 噶。 系。 咁嗰件事佢又唔係話佢公司係咪領咗嘢啦，而家死咗人啦，喂賴咗去廟禮度，咁如果你咁都仲 make sense 啦，佢反擊Tom Hanks 同個肥佬係咪？咁但佢又唔係㗎喎，咁明明個公司又冇事，佢又冇話賴佢，咁係佢自己唔開心，咁又唔知做乜 嘢。啲良心啫，無端端突然良心責備嘛。 係啊，跟住突然間咧就想反擊啦，就話其實個科技冇問題啊，咁冇問題，咁就算你話係咁，當然係人有問題，科技又係灰色嘅啫，冇黑白嘅嚇。咁人有問題，但係最大問題嗰個係邊個咧？係阿 Tom Hanks。 係咯。 最大問題嗰個係佢自己啊，因為嗰個 project 係佢開㗎。係。同埋當時雖然有好多群情洶湧，即係話啊揾佢出嚟，揾你個吊仔出嚟咁，但係係你拍板去揾出去逼死佢㗎嘛。点会最大的问题是在 Tom Hanks 和肥佬那里呢？他就没问题，他自己就没问题。那当然那班群众都很有问题啦，哪个去追车，哪个追到他跌落山，他班人嘛。喂，其实是班人，个个人都有参与这件事的。如果你要追究呢，其实全部人都有罪的。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反而咧，我覺得佢做得冇啊！之前嗰套叫做咩話？極限挑機係嘛？定咩啊？ 係咩 Love 好似話有個 system 咩超我啲啊？ 極限挑機就我冇記錯，係 啊，唔 係 極限挑機，係極限挑機，係講中文亦做極限挑機， 係咯嗰套咯。咁嗰套咪講佢哋初初好得意嘅，又咩俾幾百蚊佢去做嘅任務咁啊？咁佢後屘越做越離譜，最尾係話要揾槍射死個人啊嘛。咁佢最尾咪諗到條橋就係話。即係話 所有人 offline， 所有人唔係佢要逼嗰啲人 offline 就係點嘅？就話你因為所有人而家你都參與緊呢件命案啊！佢如果你哋唔 offline 咧，你全部人都會犯法啊嘛！即係你都係即係會有串謀罪啊嘛！咁佢反而嗰度佢嗰套戲唔係咁 serious， 但係佢反而有表達到咧群眾去參與呢種咁嘅集體欺凌咧，我甚至可以叫做其實你係有罪嘅。佢呢套戲反而冇提過呢樣嘢嘅喎， 係啱。 係啦，咁咧，我哋一陣間咧會講埋另一套嘢嘅，即唔係而家咧，我哋一陣講劇嘅啫。有一套新嘅日劇咧，叫做《殘酷的觀眾們》啊。係。 哦。 佢就係講咧嗰啲 開宗明義講喎。 就係、是、即其實係有關嘅，同而家講呢個 topic。佢哋就係去要俾 like， 咁因為咧有班人困住咗嘅，你俾 like 咧，咁你要俾到某個 like 數咧，佢都要放佢走嘅。 明白。 即係一個都係一個脫出遊戲咁樣，咁但係佢個玩法就係、是。你要喺個網上 要呃 like， 係啊，要呃 like， 咁佢要佢表面上咧就做啲好搞笑嘅嘢，但係其實係好慘嘅， 係好慘嘅。 我一陣會講噶呢個嚇，咁可以對等嘅，同呢套戲對等講下嘅。 明白， 係啦。 咁呢套我覺得就嗱啱啊，即係中心思想模糊啦，又唔 pick 曬啦。二來我覺得最大鑊佢個劇本一來就都已經唔精彩啦。即係你問我咁即係叫做 有人話個原著小説好嘅，咁唔奇。 系啊，唔奇啊，即系我觉得小说啦，即系电影改就觉得好差。 系 咯，系啦，即系你一定要，我都成日话你小说改电影，你一定要有啲嘢改噶嘛，你唔可以就或者我唔知系咪直搬定还是点，又或者你因为小说你多嘛，篇幅多，你去到电影你一 出，我唔敢话佢如果原著唔好嘛，因为佢 系啊，我唔敢啊， 出名噶。 系啊，但系你一出咗落电影，你拣得唔靓啲场口，紧张练，即系冇个起承转合做得唔靓，同埋有个高潮营造得唔好咧，咁佢呢套嘢真系好平淡，系平淡到即系不得了。 我唯一真係最深就真係就學你話齋嗰兩個人走埋嚟同阿廖麗，即係俾個壓力佢嗰場就叫做醒醒。哇！喬啲嘢真係好正路又好大路。 咁啊 ，Tom Hanks 扮啊 Steve Jobs 我都覺得係做得幾好睇嘅。 唔即係但係佢佢唔係咁多戲咯，因為我係 spend 話兩大戲碼，你係咪應該爭一場就妙麗同 Tom Hanks 咁？ 佢都係阿周潤發喺呢個華麗上班族咁啫嘛，即係 係啊， 佢喺 係啊，即係係啦，即係佢喺度存在感強嘅，但係唔多呢下大鑊嘛。同埋你最緊要就話叫做老一輩或者叫上一輩科技嘅擁有者，或者佢做咁多科技，表面話係改造世界，但係佢其實係一個得益者嘛。一個得益者與一個參與者呢、這個角色博弈其實可以好正嘛。咁另外你可以加到個普遍觀眾嘅各個身份。咁其實三個角色你識寫咧，可以寫得啲對話精準，好靚噶嘛。呢套冇曬，就流於係純粹即係表述嘅啫。咁啊，三來就係個劇本最大鑊就個結局啊嘛。佢最後 ending 嗰五分鐘都唔知做乜， 佢冇突然加速嘅。我唔介意佢唔的身唔的身 OK 嘅，你可以中立，但係即係佢唔知想表達乜嘢。 係啊，模糊咯。 咁大家可以即係大家如果大家睇到佢想表達咩，大家可以喺群組講下嘅。 冇錯。 新年都未講，我新年都睇咗，等新年。 係係，好好等新年 講。係。咁我睇咧就呢套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其實兩套一齊睇嘅，同埋呢個另外一套 訪客 係啦一齊睇嘅。咁我覺得咧呢套咧。佢雖然係好俾心機咁拍啦嚇，即係嗰啲鏡頭啊嗰啲都靚嘅。 哦，咁鏡頭佢有嘅。係 啊係啊，啲拍攝啊製作嗰啲 O K 嘅靚嘅。咁但係咧係啊，佢嗰個主題模糊嘅程度咧係模糊過訪客嘅咯，我覺得。 嗱，不過我都係好中意佢營造嗰間公司啊。 是當然是啊，間公司真 係係幾有心機嘅好多嘢， 個感覺咩好未來啊， 成個環境咁樣 咯。你即係你會覺得將來啊都有機會係搞成咁喎，咁嗰樣嘢係好有。咁同埋佢嗰個 friend 嗰度咧，即係啊點解佢咁嚇？即係俾佢追車撞死 車 咗 山 嗰個， 即係車毀燭掛 嗰個。咁哇啊！我哋傾嗰陣時都話啦，喂咁大件事咁樣啊，成公司啊，甚至全世界啦、啊，好似都冇咩事發生過咁樣咁，哇咁樣得唔得㗎？真係 股價唔多唔少有啲影響係嘛？ 係咯係咯， 有啲輿論係嘛？冇㗎。係 咯，冇喎，係啊。之後咁阿 Steve Jobs 啊，即係阿 Tom Hanks 啊，咁佢就話咩啊？我哋咧就研究緊有新科技啊，可以。令到部車咧就唔會自己撞落山嘅咁樣咁嚇，即係 仲乘機 sell 再抽水 人才咁 樣，一百毛嗰只嚟嘅，仲要即係危機變成商機嘅呢啲所謂， 呢個有啲夾硬嚟咯，係 啊， 笑位嘅我估佢，係啊，呢個真 係 呢個真係笑位啊，大佬如果係，係啊咁樣啦，即係佢係有啲嘢係。點解咁嘅咁喎？係咯、 啊， 我真係寧願佢咧表面上好，我俾機會你上位，原來咧有事揾你孭鑊。其實通常呢啲商戰嘅故事咧， 冇 呢樣嘢嘅。即係你最尾發現原來佢就係惡魔嚟噶嘛？即係其實嗰件事前對你好好，但原來佢係揾你做替死鬼嘅。 係。 點解佢哋坐得咁穩陣咧？就因為原來可能都唔知害咗幾多個人㗎啦。咁你呢啲其實之前都拍過唔少嘅。咁講啲高科技嘢都有嘅。咁但係可能呢一套佢就唔係想做呢種啦。我明嘅。佢唔係雙戰片嚟嘅，不過就即係我更加捉唔到其實想講咩咧，咁就係咁咯，係啦。咁同埋中間佢唔係最尾佢整到妙麗咧，好似女英雄咁樣咁、 啊、 樣落翻嚟嗰陣咧，我其實覺得係啊，你講啦，我完全真係唔認同嘅，大佬。係 咯，我都覺得唔認同。係咯，即係其實佢都係有份。造成噶嘛，即係佢都係即係叫做持份者，即係冇話持份者，即係呢個慘劇佢都有份做幫兇啊嘛。 佢直情係個 project 嗰個 project 佢嘅啦，第一，第二，咁人哋喺度起哄嗌啫，咁你啲明星啊，就成日啲人問你戀情啦，唔講咪唔講咯，我好容易就將你引咗去第二度噶啦，係咪？你企喺個台度，你就要有呢、這個，即係你有呢個能力係咪？唔係你唔好企喺度，咁有人起哄你又要聽噶啦咩？你可以 no 噶，你可以我而家跟住个 project， 我跟住个 project， 第二个要揾嘅系恐怖分子咁都得噶。 系 点解我一定要你话要揾个仔我个仔？嗱，我头先举例讲我头先嗰个日剧嗰个咧，佢其中有啲网民啊叫佢哋除衫啊， 系 即系佢要呃拉啊嘛，剥衫啊， 即係佢有咁離譜，咁佢都冇剝啦。 係啊， 都唔會係咪？你都覺得會唔會日劇會剝衫？即係你都知咁啲人講咩都講得出㗎啦，嗰啲人係咪？你要聽佢嘅咩？佢講你要跟佢嘅啦咩？咁你咁樣你都跟佢，你因為你係把關嗰個嚟㗎嘛。 是 即當時條例喺台上嘅喎，咁你話 yes 即 no 就 no 嘅咯喎，咁其實你話 no 嗰班人有得嘈咩？咁我揀我第二個目標嚟去揾咪第二個目標咯，係嘛？咁點解佢係冇嗰個咩啊？其實佢先係 make 個 decision 嗰、那個，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問題嘅，即係佢喺呢套戲入面嘅表達有問題啦，最少佢仲講到佢女英雄咁啊，其實係佢先害死佢嗰個 friend 啊。即系最直接系佢害死嘅，其实系，我算数啦，系，咁呢个就系咯，咁啊，所以暂时都冇乜人觉得呢套戏太好睇嘅，除非我见到有啲苗丽 fans 咪话佢演技好好啊， 提升咗啊， 咩？睇我真系我唔觉得，因为佢最丑系冇层次嘅，嗱，其实佢角色变化好大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识演戏嗰啲咧，你会演到佢即系做完代言人，代言人前系可以好大变化啊嘛，佢都拿捏唔到。 佢話佢演活呢個成熟智慧 Damian 喎嚇， 咁咩啊？ 咁爆炸，佢個腦入邊自我補完啦。我唔覺佢成熟智慧啊，即係如果呢個 有啊有啊，以前做 Harry Potter 嗰陣有啊， 係啊啱啱啱，唔係因為襯落咧，阿維斯同埋 Harry Potter 太差啊兩個。 嗰時細個嗰陣的確係有， 係 而家冇咯。OK anyway 啦，咁啊係啦，咁啊冇講下第啲啦，係咪？咁 講下第啲 有冇補充？ 咩啊？ 有冇補充？ 冇啦，冇呢套。 我冇啊，講下第二套啦。 咁啊，訪客啦，真係。 咁打呢套咧，講下我哋嬲尾先啦，好唔好啊？ 喂，好啊，好啊。咁我壓就講下啲周邊啦。嗱，周邊咧。 有套香港好嘢先。 係啦，一定要講啊，因為咧，你知黃秋生已經講咗，就話佢咧最後一次演溝片。嗱，咁啊叫封住自己。 講 啫。又唔係喎，嗱，佢因為我尋日睇嘅，我尋日就係有個叫做黃秋生專櫃場。見到黃秋生，咁、第一咧，我amazing喎，因為咧呢啲專櫃場我即係之前都去過好多，咁咧其實有好多大家以為係星咧，又唔係想象中咁好氣氛，哇！但係秋生哥入嚟嗰下，真係成個院真係震撼，哇！大家拍曬手掌嗌秋生哥，跟住咧走下咧，因為以往咧好多都會走嘅，即係譬如你當阿明晶啊，都係嚟過嘅，又或者譬如啊，你當阿 Baby 裝啊，或者我唔記得，即係總之有啲聲啦，即係都冇咁誇嘅。咁啊，阿秋生哥係直頭走嗰下咧，係啲人咧全場嗌話要同秋生影相。咁因為佢個專櫃場就冇遇到拍照時間嘅，因為佢係噏完嘢啦，問完問題咧走就播戲嘅，因為好夜㗎啦嗰時。咁但係問題咧係啲人後屘就秋生哥都有啲猶豫，咁啊啲工作人員掹緊佢走，跟住啲人起身都圍嘅黃秋生。跟住然後就一圍起哄，成間戲啲人喺下面衝落嚟，肩圍住黃秋生，即係秋生喺度自拍打卡咁樣。哇！嗰度擾攘咗差唔多五六分鐘，咁啊，跟住大咪 call 極話啊，要戲要咩啦，要咩啦，要咩啊 ，keep 啦咁樣，但係都戲現場好高漲嘅，咁啊即係係好撐秋生哥嘅，即係呢個就我第一感受啦。咁而黃秋生親自答嘅，佢秋生哥就話佢咁樣年紀咧。就再演呢啲咁歇斯底里嘅角色咧，佢又覺得好疲累，同埋佢覺得已經演唔得好過以前啦。咁佢覺得呢套係佢最巔峰啦，咁所以佢就話唔再拍啦咁樣。咁當然呢個阿秋生咁講啊。咁所以可以用呢個角度就話，如果你 buy 以往人肉叉燒包啊、伊波拉病毒啊，你又 buy 上一啲真係好窩嘅血腥暴力。好強調係窩隻啊！佢唔係玩意境嘅，亦都唔係玩啲即係心理上面嘅恐怖，佢係真係好表象上嘅恐怖，而佢嘅恐怖就真係有啲道具啊，真係血淋淋啊，啲血都頗假嘅嗰陣，成撇血噴曬落塊面。咁你鍾意呢隻咧？呢套戲一定啱曬你，得唔得？咁而呢套戲咧，亦都比想象中咧冇咁離譜喎。佢個溝咧溝起 ending 嗰度，其實嚴格嚟講。我分析過，其實由頭到尾咧，我開頭睇就發覺，即係睇睇下發覺，喂唔係好溝嘅喎，喂唔夠喎，我真唔知幾，喂我要多啲喎，咁咧心裏邊未到，即係嗰陣時未到後半部啊，咁我仲諗住，唉都係出嚟都係插嘅啦，一到個 ending， 成件事溝曬，佢即係將溝嘅成分咧擠咗喺個 結果， 而家係啊，而家我講係啦，咁佢有啲溝啲乜咧？ 啊知啦，嗱而家劇透啦，嗱 Chena 都見過啦，最出名就切著，得唔得 ？OK， 係啦，咁即係亞當呢個即係切呢個男性性器官啦，真切，嗱仲要係咁重點，切之前佢一除條褲一梳落啦，嗰條鋸我肯定係真鋸， 係咩？ 得唔得？而係嗰個演員嘅，同得，個演員飾演咩咧？飾演阿大話嚇，反羅伯頭。想當年三年零八個月，其中一個即管住呢個慰安婦嗰、那個嗰、那個所嗰、那個即係嗰個日本嘅軍官。咁咧呢度少少講啦，阿黃秋生其實一人飾演兩角嘅，佢包括飾演現代嘅黃秋生，佢係一個腦科專家，專醫特殊失言症嘅，尤其特質。咁而佢嘅爺爺就係第二個，即係又係黃秋生飾演。佢爺爺係一個怕事，但係喺日本讀書嘅留學生，但佢喺香港生活。不過就因為侵華啦，咁佢後屘就啲人發覺嗰原來佢識講日文，咁就捉咗佢做漢奸，佢就負責做啲跑腿啊、翻譯啊，中間又即係啲跟班工作啦，咁啊叫做喺個咁樣 嘅權勢，唔係好想嘅， 佢唔想嘅，不嬲都唔想，同埋佢個性格係好，即係應該係好人嚟嘅。佢係仲佢好想救人啦、啊，亦都換自己、即係做咗漢奸有錢啦、 啊。都 係啊，但係啲錢又會即係俾曬啲街坊啊，又會知道啲街坊病，因為嗰陣時候連好佢要派米啊嘛，即係要配給噶嘛，好多人好慘噶。咁佢就自己做咗漢奸有錢咁啊，但係啲嘢好都派翻俾啲街坊啊。咁但係啲街坊就鬧佢話漢奸死漢奸，但係佢啊即係叫做咧忍辱負重，因為佢又要有啲米啊湊翻佢仔咯。咁同埋佢有個媽嘅，即係阿嫲咁啦。咁佢又要湊咁照顧住，咁佢係唔想嘅。咁佢個性格係怕事啊，會好隨和，咁、即係樣樣嘢都轉頭嗰只 嘅後面 係，但係佢嘅得人驚就因為真係純粹就自己有劇頭啊，就因為就中咗個佢呢度講佢就話係個降頭，但係佢個表述係茅山術，因為嗰落降嗰個人咧，其實係話佢本身爸爸係茅山師傅。咁係的傳就傳男傳女，咁但係咧佢好不幸，佢係生咗兩個孖女，即係孖胎，咁就冇計就焗住就揾阿家姐就學茅山術，咁阿家姐啊搞到佢變咗好似不男不女咁樣，咁而另外個妹咧就另一個人生，咁呢度亦都就有啲講就話，即係成個故事咧其實講緊即係嗰個女仔妒忌啫，係啦，即係家姐落降頭， 咁樣， 係啦，佢唔去妒忌個妹。嘅人生，咁所以就落降咁樣，咁從而影響咗兩家人嘅。咁我即刻再講。咁但係最搞笑咧，佢表面就係茅山啦，講就講降頭啦，但係表即係電影表述出嚟咧，原來係同五十嚟嘅。 咩啊？ 有射輪眼嘅喎，呢下嘢搞嘢喎。 係啊， 係啊，真係啊，因為咧睇佢咧就會心微笑啊。即係當然佢唔係重點講啦，但係個表述係同埋佢入邊講嘅原來係血計限界嘅，即係呢套嘢好同湖人致敬。咁因為佢落咗降就俾個爺爺，然後佢就去到現代就現代嘅黃秋生都賴嘢嘅，原來最後證實點解佢會讀腦科成為專家，專醫特殊失眠症，原來佢就係嗰一家族嘅個孫啦，即係黃秋生個孫，所以佢都有機會會病發。如果一病發，佢就瞓唔到覺嘅。咁瞓唔到覺係你好想瞓覺，好想瞓覺。咁而個表述就係好想瞓都瞓唔到。呢份就算啊，真係會有啲叫做。啊咁啊，好攰咁样，蒙晒眼，佢都话属于叫做浅睡嘅状态，你个脑都系冇休息到。咁而咁样直至嘅三四十日之后，就开始会又话会有幻听啊、幻觉啊，睇嘢就会见到啲魔像啊。咁佢都会表述出嚟嘅，即系会见啲人变咗鬼啊，咁啲鬼周围行咁样，咁你喺即系有啲惊吓位吓观众啊。咁而最后就会即系疯狂咁失心疯。咁佢以往就套戏都慢慢铺嘅，一开头先讲就佢上一辈。有啲 home video， 因為佢講緊咧個背景啊，即係現代，佢都唔係現在喎，佢現代係講緊1990年嘅，佢啲佈景咧都整翻嗰啲車啊、大哥大電話啊，嗰陣時嗰啲街景咧都係90年嘅，咁而佢回想就係、是、侵華啦，即係三年零八個月，即係四三四四嗰期啊，嗰個年份啦，咁係兩個咁樣跳躍時間咯，咁但係個比重咧。都接近真係一比一嘅，其實重戲嘅，即係佢二戰嘅戲都重嘅。咁而又所以佢先去研究腦咯，阿黃秋生。咁其實最後先穿佢都有嗰個失眠症。咁呢、這個雖然話最後先穿咁，但係好相信好多觀眾都估到嘅。咁而另外呢嗰邊另外有一家人嘅，咁另外一家人咧本身就冇啦冇啦，就其實叫大馬嘅。大馬華僑咁樣望落去有錢嘅，起碼住大屋、養工人嘅。 但先嚟咧就個爺爺失心瘋，咁爺爺咧第一溝咧就係、是、爺爺失心瘋，好想瞓覺，好想瞓覺咁啊！但係啲醫生啊醫佢唔到啊，俾安眠藥佢都瞓到，咁跟住後屘又揾咗個喺大馬嗰啲你當係鋼頭嗰啲巫術嗰啲人，咁啊喺度燒符啊指手畫腳，咁點知佢一趌起身，一嘢咬住個鼻唔放。咁跟住嗰個人就掙扎啦，咁有啲家人掹開，一掹開佢，噗一聲，就一個血噴落個畫面度，然後攣咗個鼻出嚟。咁嗰個阿爺成口血咁喺度發曬癲，咁而嗰邊嗰個咧就冇咗個鼻喺度叫。咁呢個叫第一溝嘅畫面 ，OK， 咁 OK 嘅。咁你要理解就係嗰只窩只溝，即係咬完個鼻再噴血吐翻出嚟，再有個特寫，嗰、那個鼻就好鬼道具嘅。咁係呢只溝，係啊，你要明啊。即係如果你話喂佢執啊，要外國嗰只好靚特技好真嗰只，佢又唔係，佢做到即係好窩。 佢真就唔溝啦。 係啦，我又咁講啦，窩不嬲係有啲粗糙感噶嘛，係咪先溝味啊？系啦，咁跟住就咁，然后就跟住后屘咁样咬完个鼻啊，失心疯冲咗出去就俾车车死。呢、这个就系大马阿爷嗰家。咁而嚟到现代啦，就系佢嗰个孙女。咁原来个孙女咧一嚟出现咧，个孙女都一个，其实我冇 check 过个演员，都熟噶，但系唔系我噏唔出个名咯，即系肯定唔系出名嘅，但系就个样 OK 嘅。咁佢原来咧系阿黄秋生十年前。又話喺歐洲識嘅一個女仔，咁黃秋生力追得唔得？追過佢，咁但係咧十年前就後屘就嗰個女仔就拒絕咗佢嘅，咁但係就黃秋生呢一刻咧係仍然係掛住佢嘅，咁其中嘅體現就掛住咗佢啲飾物咁啦，即係代表話黃秋生係長情嘅，咁然後就啊十年後揾翻佢，咁十年後就即係1990年啦，現代又揾翻佢，咁嗰個女仔揾佢咧先講原來十年前嘅相遇咧唔係偶然。我其實一直睇緊你師傅，我係你師傅嘅臨床實驗對象嘅病人。咁黃秋生嘅師傅咧就係話呢個世界第一個研究呢個叫特殊性失眠嘅專家。咁但係咧呢個師傅直頭影像都冇嘅，得個話題講嘅啫。就啱啱唔知咩兩個月前就即係純交通意外啫，冇出奇嘢嘅。咁啊車死咗。咁啊車死咗之後咧，佢先寄咗有啲實驗成果就俾黃秋生，同期佢又寄咗封信俾呢個女仔。咁呢個女仔就話咧，喺封信度講咧，就係話如果你病發，我死咗之後，如果我唔喺度咧，假設我有啲咩遺言啊咁之類咧，即係就你呢個世界仲救到你嘅人就得黃秋生嘅啫，你就一定揾佢。咁啊，呢個就係咁樣叫開個故事。 即係你知呢個女仔都係有呢個病嘅。 冇錯，咁而個女仔咧就係、是、有呢個病，咁佢就係頭先我講嘅大馬嗰一家嘅孫女，咁而佢老豆又係咁樣 sell 埋。咁佢跟住然後佢有個大伯定阿哥哥應該啱啱有個大哥又係咁樣，咁啊於是咁樣 post 啊。 咁其實咪成個世界得兩家人有呢個問題？ 係啊，啱啱係啊，而家係咁。 呢下嘢奇怪。 係啦、啊，咪因為最後村嘛，我都話最後村點解會有呢兩家嘢咧？唔係科學，唔係感染，又唔係乜嘢，而係同屬啊嘛。咁落咒嗰個人咧就見過呢兩家人嘅祖先嘅。咁點解咧？我未講曬就係話個大馬嗰家咧。原來嗰位爺咧，邊個咧？就係、是、林家棟。佢喺大馬個名就姓邱，叫邱福。咁但係後屘私家偵探查咧，原來佢係香港二戰嗰陣時做漢奸，佢個名叫周福，正式姓周。咁而依度係最後叫做 ending， 接近 ending 先算嘅，就因為嗰個女仔病發嗰陣時，病發前就揾咗私家偵探，到個私家偵探講翻佢係周福咧，咁觀眾先知。咁因為咧周福嘅出現，林家棟嘅出現咧，就喺二戰嗰陣時咧，黃秋生咪俾人哋屈做漢奸啫嘛，咁啊管住佢嗰個漢奸就係周福，就係、是、林家棟。咁而佢係一個奸嘅漢奸，即係奸到出神嘅，係會利用即係知道自己係即係。即係為咗要上位喺日本軍，即係喺日皇度上，即係日本軍嗰度受尊重，咁啊犧牲啲華人啊，又呃又捉啲靚妹啊，咁你自己又會強姦埋個嗰啲慰安婦嘅，即係奸嘅。咁啊林家棟又有長過佢啊，喺後邊後庭玩咁樣嘅，即係又烏龜衝衝口味嘅。咁啊即係咁類似係後庭王啊嘛啲人話，咁啊又係咁。咁啊所以林家棟個孫即係親戚關係，咁所以兩家人其實就係現實就係、是。黃秋生同埋嗰個女仔啦。 其實邊個詛咒佢哋 咧？係啦，詛咒就係話顯身啦。其實就係黃秋生嘅二戰版啦，即係你當即係嗰個慰安婦係啦，嗰、那個佢嗰陣時就做緊即係跟班咁樣啦。其中有個位咁嗰、那個日王就好開心，話自己升職。 咁於是就喺度同啲日本軍官喺度飲酒，跟住然後就林家棟咧就捉咗嗰度附近有啲亂口嘅女仔。咁因為佢講佢不嬲都會守屋嘅，之前有個位啊講起守屋，但係啲女咧匿埋曬啊嘛，咁啊叫守唔到，爭啲守到嗰下咧，黃秋生就揾啲錢，自己揞錢跌咗落大跌咗落地下就話，誒、哎、執到啲錢咁啊，跟住打發咗嗰班走，咁啊叫救過嗰一家人一次，咁但係最後都救唔到，咁啊最後都救唔到，俾捉咗，咁嗰度就係嗰家人咧就係、是、個茅山術嗰一家人啦，咁、那、一個茅山師傅咧， 哇！咁人哋救過你都仲要救人啊？ 嗱，佢呢度有咁又寫得幾好喎，因為同呢下好喎，佢其實套戲唔粗噶，佢有曬層次。咁咧，咁個麻生師傅即場就俾日本刀篤死咗啦。咁、那個兩個女咧就變咗冇家庭啦。咁兩個女咧就喺嗰晚俾人捉咗出嚟，一出嚟就一紮。咁其實唔知兩個女嘅，做一紮女。咁、那個日本軍官就無端端又好開心，又話喂，阿、哎啊、黃秋生你過嚟，咁又咩？我見你平時咁蠢，又咁幫到手咁啊，跟住喺度侮辱佢咁之類嘅。你啊老婆，因為佢講咧，佢老婆就有個一早過身，就真係病死嗰只啦，未即係未打日本已經死咗。咁但係佢有個佢生有仔嘅，咁、那個仔就係、是、個仔就係、是現代嘅黃秋生咯，得唔得嚇？你都係咁啊。咁跟住我你都冇掂女人啦，冇掂女人咁耐，我而家係啦，我俾你揀先，咁你揀邊個？咁黃秋生啊！係好飾演好怕事咁樣跪喺度，唔好要我揀，我唔使咁樣。咁但係總之你唔揀啊，但你一望落去，咦？點解有兩個一樣樣嘅咧？咁就見到嗰兩個咧孖妹，咁跟住一個孖妹就比較男性化啲，咁即佢又長頭髮，有隻頭髮遮住咗隻眼，得唔得？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個家姐。咁另外個妹就係、是、咁，其實演個演員就係魏思雅 ，OK 得唔得？咁都即係都標誌嘅個樣其實。咁跟住就話你揀呢兩個一樣樣。我執一個，你執一個，我俾你博士。 即係你意思係佢係一個人演曬兩個 字？係兩樣角色，咁、哦、而佢喺入面係媽妹，咁啊啲鏡頭就係 咁啦。 係一樣樣嘅，咁但係就個髮型圖啊，佢就遮咗一隻眼嘅。咁後屘個軍官就揀咗家姐，咁然後就話你要揀我妹，咁黃秋生都話唔制嘅，佢話唔制我就即刻殺咗佢。咁黃秋生純粹就想救佢，咁啊好好好一齊咯。咁救佢咧嗰晚佢帶咗翻屋企咧，反而就冇搞到佢。咁又俾嘢佢食啦，咁最後咧嗰、那個女即係呢個韋思雅咧，真係中意咗黃秋生，咁啊之後同佢結婚，咁啊做咗阿黃秋生個阿嫲嘅，得唔得？即係現代版嘅黃秋生阿嫲，咁呢個叫變咗成為咗家人啦。 咁點？ 咁但係咁樣點解會落竇就係咁啦？因為個家姐咧係啦，但係個家姐就先去，咁家姐個軍官揀咗，咁啊軍官嗰晚嘅開波啦，點知一揭開佢個頭髮，佢隻眼就係四兩眼。咁佢描述就話原來個家姐呢係唔想學茅山嘅，但係就因為佢早過個妹，因為媽胎嘛，早佢一分鐘出世，佢老豆就話佢茅山術就只會傳男唔傳女，咁但係冇辦法，佢得兩個女嘅啫，咁佢就搵個家姐就教佢變咗女身男樣，咁、那個家姐其實好唔開心，佢覺得自己應該女仔，應該可以女仔，咁加上佢就日日要學茅山就冇得讀書，但個妹又得讀書，咁、那個妹又靚又 追，關人哋事㗎。 啱嗱，咁呢個就叫本身家姐心存妒忌心。二來，咁佢揀咗之後，個日王見到佢射人眼啊嘛，即刻出去就話：哇把架咯，呢、這個直頭妖怪，佢入邊有句話妖怪，日文講呢、這個妖怪恐怖過四谷怪談咁樣，咁又 好笑 啊！ 係 啊， 真係咁 係咁講噶，不過佢用日文講，唔係話四谷怪談咁講，唔係嘅，係啊，但係我係啊，唔係講到話，唔係話四谷怪談啊，唔係，但係佢個 咁啊，大佬， 係啦，唔係， 變咗係咗個金剛啊， 係啊，咁啊，跟住就咁啊，於是就捉咗佢，就唔要，就劈咗俾阿林家棟。咁兼咧就話林家棟點解你唔篩選嗰啲女先俾佢揀，跟住咧車打咗阿林家棟幾巴，打咗幾拳， 咪牛曬佢。林家棟話：我呢個正喎。 係啦，咁於是林家棟咧就俾人打完啊嘛，入到再去翻個慰安婦，就一路就成恨啦，即場就雞奸咗阿嗰個女仔，咁個女仔好慘，雞奸完之後佢仲話綁笠個麻包袋，笠咗個樣。綁住喺張凳度，然後就掛牌，咁啊再俾一扎日本嗰啲軍，因為佢係慰安婦，咁啊啲人不嬲排住隊，啲日本啲軍人就去搞嘢噶嘛，咁啊就一直再一輪咁樣輪奸，咁啊再一路輪奸一路喊，咁佢射輪眼一路望住天花板，之後咁佢就見到阿林家棟入嚟，再林家棟， 咁佢嗰隻眼冇法力嘅咩？ 有，而家有法力啦，就嗰剎那佢就會落咗法力。咁佢落法力係隻眼個，佢隻眼點解？我頭先冇講點解叫石人眼，因為佢個佢即係個表象咧，佢隻眼係怪嘅，好 鬼太郎嗰個眼珠老爹咁樣，好多血微絲血管，隻眼又奶白色，中間又有少少銅紅咁樣。咁點解佢有解釋嘅？佢有個回憶影像，話佢去做佢要練翻啊，佢要茅山師傅嘛。咁俾啲火舌啊彈咗落隻眼度，細個。咁跟住咧就盲咗一陣，到到佢扎啲紗布開翻個紗布咧，佢隻眼變咗咁。咁係好恐怖嘅，即係就咁望落去都恐怖嘅，突出嚟咁隻眼好怪。咁佢嗱佢冇，佢其實我話佢同術就講笑啊。咁佢就應該係直做茅山術就落降頭嘅，你當我去套戲想咁表述。咁佢隻眼望住阿林家棟之後，隻手就咁樣唔知點樣喐喐噏咗少少有啲符咒，咁啊當落咗啦喺套戲嘅。 首先佢唔整嗰個日本佬， 系咯， 系嗱，佢整完個林家棟，唔係日本佬，佢接觸唔到佢嘛，因為佢敗家咯咁樣，死谷怪談咪走咗啦嘛，佢冇整日本佬，但林家棟就真係有雞間係嘛，兼再一輪收辱佢，再俾日本佬輪奸，入翻去再食煙位，再串佢，咁嗰下就已經落咗降俾林家棟，咁照佢林家棟嗰家賴嘢啫，咁但係之後咧因緣際會，阿黃秋生又去翻。佢唔想嘅，去翻嗰個慰安婦，見到喺咁啱行過，見到即係間房啦，佢就瞓咗喺度咁樣，咁好慘，喊曬，跟住望住個天，呆曬，擘開咗大髀，即係已經俾人哋哇不停咁樣俾人哋做啦，咁佢就入去就有一飯之恩喂佢食飯，一路喂咧就話你記唔記得我啊？我就喺度上次我你個妹咧，我救咗啊，佢而家喺我屋企，好好啊咁。咁佢聽到呢句咧，一隻眼就即刻。即係覺得好妒 忌，佢反而係開心。 係啦，因為佢就話點解我要我點解要做家姐？嗰剎那二揀一，點解黃秋生係要揀我？點解揀我妹？就因為我個樣唔夠我妹靚。我點解會隻眼有事？就因為學貌生術，歸根究底都係即係命運。咁佢遷怒於調翻轉黃秋生，黃秋生越講我救個妹，佢越嬲，於是就四輪眼搞埋黃秋生。咁所以咧，佢入邊呢個姊妹角色嘅刻畫咧，我覺得邱麗圖做得好，係唔拖，亦都到位嘅。咁其實撇開成套戲，你唔好將啲血腥鏡頭或者溝嘅情節撇走咧。其實呢套係有板有眼嘅一套叫懸疑嘅，叫做倫理，即係唔好話叫懸疑嘅驚嚇片。 咁現在呢兩個人，呢兩個女都唔喺度㗎啦，係嘛？ 到現在係啦，冇實，因為應該有講嘅死跟住之後咧。就去俾人奸操叫做做慰安婦做死咗嘅，得唔得？死咗嘅，即係家姐死咗。 即係嗰時都死咗㗎啦。 係啊，死咗嗰時死咗啦。咁但係死咗之後咧，就有啲嘢位啦。個妹知道佢家姐識茅山術，咁然後就總之噼里啪啦就個妹又過去揾佢條屍嘅。咁我揾佢條屍啊，同埋係啦，因為之後黃秋生開始就瞓唔到覺，咁所以佢作為佢老婆就知道會唔會佢家姐落咗降頭。咁於是就同個叫做外母講起，咁最後就話、不如解你埋身係人，要去元壯崗揾翻阿家姐條屍出嚟，然後就做啲法事睇會唔會超度到。咁所以夾硬有一場就講佢阿維斯亞喺啲元壯崗度爬屍體揾家姐條屍，咁、那個畫面都做到好溝，又係好窩啊！啲屍體瞓曬喺度幾百條，咁你知道有四人眼噶嘛？又講佢撇開啲屍體，跟住最後見到嗰隻眼，跟住又掹佢出嚟。咁啊，腐爛曬咁樣，跟住但係又個樣又勉強認得係佢家姐，即係會有啲咁嘅溝嘅畫面啦。咁但係嗰場拜法事最後揾咗出嚟拜咧，佢就捉埋佢個孫，佢個孫係咪孫咧？佢個仔，即係總之捉埋而家黃秋生細個嗰陣時就去嗰度拜。咁、那個黃秋生嗰陣拜嗰下咧，就講啦，喺黃秋生嗰細個黃秋生眼中咧，原來就已經見到佢嗰個家姐嗰只鬼魂。咁、而中間呢喺套戲，即係頭先我講呢啲都叫 ending 揭中啦。中間呢成日喺黃秋生教授研究緊嘢嗰陣時咧，成日背後有啲陰陰陽陽，有個隻女鬼咁樣出現，又有啲驚嚇鏡頭，突然間譬如閂門咧，一閂門個門一閂埋，觀眾會睇到後面有個鬼樣，血淋淋，隻眼又好鬼異嘅。咁其實嗰個就係呢個家姐。佢就話原來咧嗰隻家姐個鬼魂一直都跟住啊，哇！而家叫黃秋生嘅，咁而叫做暗示其實而家黃秋生就係佢嘅後人啦。咁而呢而家嘅黃秋生都有嗰個降頭就中咗，咁所以成件事你問我到頭講到尾咧，其實係一套鬼片嚟嘅，不折不扣嘅鬼片。咁而家黃秋生就因為佢都係睡眠特殊睡眠症，咁佢就要研究，後尾就又講翻現代條線啦。 嗰、那個大馬嗰個女仔呢，咁就結果啦，最後就自己真係發病，咁佢咪揾黃秋生醫囉，咁仲俾咗好大筆錢就黃秋生成立個研究所。咁我之前講呢，套戲前半段呢就未揭中呢啲有茅山啦，又未去到二戰嗰陣時呢，佢係邱禮圖係想用科學方法講嘅，佢真係會有，又會喺個 lecture 度，喺個香港大學演講又會講咗咩叫失眠啦、啊、咩叫淺睡呀、啊、咩叫深層睡眠啦、啊、跟住有咩反應反 球嘅作歌喎，林嘉欣嗰度 喎。冇錯，係啦，即係咩移動空間嗰度有啲學術上講。咁而最後呢，佢有個學術環，又有個溝嘅環節，就講佢阿大馬，即係嗰個女仔大馬嗰邊有個大佬又病發，咁就死咗，佢就過咗去就諗住就醫佢大佬，但係就未醫嗰下，大佬已經死咗，失心瘋死咗。咁咧，嗰個黃秋生偷入咗大馬個醫院，就喺個驗屍，即係呢啲又冇講痛唔痛啊，嗰日偷入咗個停屍間，咁就自己拿啲電鋸鋸開咗佢個人皮，咁有一幕就講揭開咗嗰個人個人皮，然後喺佢個額頭嗰度落刀鋸開咗個頭蓋骨，就咁抽咗個骷髏出嚟，咁然後咧將個頭蓋骨冚翻埋，嗰個人皮冚翻落嚟，然後連翻針，就做到好似唔知入面唔見咗個腦，得唔得？咁佢有個咁樣好溝嘅情節，咁血淋淋睇住佢嗰啲腦咧，咁樣即係當然好窩啊咁樣。咁最搞笑咧，個腦攞之後咧，雪住佢啦。佢點樣運翻香港咧？佢開咗個榴蓮，飛咗個腦落榴蓮。嗱呢啲係咪溝啊？我覺得你窩嘅溝就係呢只咯，就咁攬個榴蓮，跟住仲走埋去好認真咁樣，我有啲生果要寄翻香港。即係咁樣去，咁啊成功攞到個腦。咁攞個腦翻到香港研究，佢就話就懶係好似研究又喺度錄音。我是咩黃秋生博士，今日是我研究咩特殊失眠症的第43日，我今日終於攞到人體嘅咩咩咩器官，而佢係肯定患咗特殊失眠症嘅一個案例。咁而家我顯微鏡分析，咁佢又攋係醫學術，又話講有啲咩咩角質層啊，咩咩乜乜層，最後話呢個係憂腦，同我嘅預測一樣，佢嘅憂腦入邊好多壞死嘅細胞。咁如果特殊症一定係關呢個器官事，咁啊跟住又話分析又唔知乜乜叫症。咁即係嘗試學術分析嘅，咁但係我覺得唯一有啲佢有啲缺點就係話，你既然你已經論咗啲科幻上面嘅連接咧，佢一開波即係叫做事件嘅原點落茅山術嗰下，你都唔好搞到同術遙控落降啊！你懶係講佢唔知搣身上面有啲嘢整啲嘢趴咗落個口，咁我都叫做論到，即係佢總之係有啲嘢係植入咗落嗰個人落降嗰個人度。你係食又好，滴啲血落個口又好，或者搣只昆蟲飛入去都好，咁起碼都諗到少少落科學嘛。你而家隔空喺度念咒，咁啊隻眼望住嗰陣就落到，咁啊變咗好唔科學嘛。我變咗呢個連接， 呢個關係嘅，即係你呢個其實係 X file 嚟嘅啫。你 X file 都係會講下有啲咩科學解釋，咁但係其實最尾係解唔到嘅係有， 係解唔到 嘅，即係 我依度少少吹毛求疵啊，係 即係如果佢真係係科學就咁就唔係鬼啦， 冇錯。 咁又 咁啊，跟住只鬼啊，跟住啦，咁啊，跟住就知道啦。 幾個元素落去啫。 係啦，咁啊，你見我頭先數咧，未到 ending 咧，都唔係好溝嘅啫，因為溝來溝去嗱，咬鼻啦，跟住個開個腦，個揭個腦，中間就有啲女鬼出現，咁啊都唔係溝片喎。真正溝就到 ending 啦 ，ending 就兩邊去兩邊跳嘅，即係由現代已經黃秋生喺間房度就話發明咗啲氣體，佢可以聞到咧，佢嗰個人可以咧唔瞓覺，但係都唔會影響你個腦功能疲累嘅。佢會以吸咗，即係你仍然係唔使瞓覺，即係變咗係佢就話希望做到。佢話要醫治呢個特殊失眠症咧，好多人都話要令到你瞓覺，但我發覺咧點都令唔到你瞓覺。倒不如我研究點樣人類唔瞓覺，但係唔影響你身體機能。咁於是黃秋生就話嗰、那個即係同佢個師傅研究咗啲氣體，咁最後就揾佢試，咁已經係去到呢個境界。咁啊，黃秋生咪喺度試緊嗰個女仔喺間房入邊生活，咁啊跟住暈咗好多，即係冇話暈啊，佢自願喺入邊接受治療好多人，咁啊吸緊氣體咯。咁令我回想翻就係、是二戰嗰陣時啦，去到黃秋生去到咁臨界點啊，因為佢拜完嗰條屍體，諗住超度完畢，咁佢曾經黃秋生有幾日都叫瞓到，但之後發覺仍然瞓到。后屘40几日，咁于是失心疯，就话喺佢眼中见到所有嘢都系嗰只女鬼，然后就揸住啲刀咧，放开我咩咩，咁啊于是就揸住把菜刀就好似杀小包咁喺度劈啦，咁但劈咧，咁啊梗系冇事啦，佢梗系一定劈唔到佢，但系如果唔系，佢会有黄秋生见到黄秋生啦，咁啊而嗰个女仔咧都冇事，即系嗰个即系嗰个 事有事。咁、那個衛斯就係要救阿黃秋生個老豆啦，你當。咁拱開咗之後咧，就一個刀劈咗落去，劈完之後就冇嘢，跟住就影住個影嘅，個影就黃秋生好似人做叉燒包咁樣，把刀手起刀落，一路劈一路劈。咁最後咧劈甩咗阿即係衛斯亞個頭。咁而喺黃秋生嘅眼中咧，佢係阿家姐嚟嘅，即係家姐嗰個鬼樣。咁啊仲揸住個頭抌咗落街。咁啊呢個開始溝啦。咁然後劈完冇咗咩？咁再追埋佢老母喎，佢老母都變咗維斯亞家姐個樣喎，但係追唔到。咁佢又老母成功攬住個仔匿埋咗，但係佢追落去之後咧，就見到日軍。見到日軍咧，日軍梗係開槍啦。咁佢中咗一兩槍之後咧，劈死埋個日軍。跟住佢索性走埋去個慰安婦場所，一路行就一路劈，一路劈。咁嗱，你唔好理點解啲人打唔死佢啦。最後入到去嗰個將軍度。跟住綁咗佢喺佢瞓緊覺， 咁但 係 嗰個將軍係咪啊？係咪嗰個鬼樣咧？ 係鬼樣，即係喺佢眼中都係鬼樣。 咁點會有鬼樣 咧？係嗱，當佢鬼樣之後，咁原來佢有少少講個鬼引佢翻去要冤人，因為喺個鬼嘅立場，你都要幫手幫拖搞掂埋個日本鬼噶嘛。咁佢有啲係個鬼樣引佢，咁 佢唔等佢送埋去日本隊冧埋日本天王咧？ 類似啦，咁啊，跟住綁手綁腳之後咧，跟住醒翻啦，黃秋生，咁嗰時已經好即係失心瘋啊，成身血噶啦，跟住望住又撥，咦，冤有頭債有主，跟住又做咩？你咁中意做管貴安府，就一扯扯佢條褲，哇，嗰條褲一扯真係一個男人嘅性器官，我現場觀眾已經預咗睇後邊，哇，啲女仔即刻嗌，因為第一咧，佢揀咗呢個男演員，佢嗰個性器官咧個樣唔好睇。即是真的比较歪地炮又细又不是那么即总之不靓的又加上一些毛这样呢其实一个比较污糟又不是很靓的性格那他一手揸下去真的看着他揸的即一镜一索然后就分索一刀劈下去那劈下去那下就当然喷一些血浆那么接着变假那然后他就揸住了个假的切出来的假的器官塞回到那个男军官的口袋然后再斩粒佢个头，跟住佢揸住个头再行落下边呢个日本兵度，咁已经系癫咗啦，就喺度冤有头债有主，有杀冇赔咁，跟住乱枪打死咗阿咩嘅， 系咪笑片嚟嘅呢拍？ 唔系啊，但系拍得即系我讲得好笑啫，但系佢实情嗰阵时个气氛 O K 嘅，即系唔系好胶嘅。 胡杏儿喎，大佬， 但系有啲嘅，有啲嘅。咁啊中晒枪就死咗，但系中咗枪仲有个 shot 咧，佢死咗黄秋生，咁啊跌咗个头，个头碌出嚟就系嗰个日本军官个头啦，就咬住嗰个性器官，即系窝，即系沟到咁。咁呢单嘢完咗，咪大家知道晒前因后果啦，去翻 ending 啦，嗱 ending 先最后，就话讲佢原来佢后屘揭中咗黄秋生都有特殊失忆症，而喺现实咧，1990年嘅现实咧，已经系第40日冇瞓啦。咁而之前已經鋪實咧，佢插罪語咧，嗰個女仔咧已經喺入邊已經唔失常啦，即係見又話我要瞓覺要瞓覺，咁黃秋生已經揾嘢要綁住佢啦，咁佢仍然係失常，咁跟住喺度癲，有時間咬書撕啲書聽啲聲，跟住又揾個頭撞咁牆咁樣，即係已經失控啦。咁去到40日啦，嗰朝翻嚟，咁就佢有個跟班嘅，即係啲僆仔做佢教授啲助手。林教授去邊咧？林教授，你平時好早翻唔見喎，跟住揾暈曬都唔見，跟住望一望入去，即刻嘔，嘔咁樣，跟住傻咗咁樣，即係喺度係咁嘔，跟住鏡頭慢慢由個玻璃窗望翻出嚟，咁就見到韋斯，即係嗰個女仔咧，唔係韋斯嚟嘅，嗰個女仔就自己食自己隻手，得得，一路食自己隻手，一路好食啊，好食咁啊，跟住已經溝啦，然後側邊就阿黃秋生。就一路揾把刀咧斬緊嗰個女仔個肚，咁啊畫住啲腸食緊，咁另外就斬斷咗隻手，就咬住隻手，仲喺度食刀滋味，暗入喺度食，咁啊做咩兩個已經係咁樣失心瘋嘅狀態，咁然後咧嗰個之後報警咁啊，即係拉咗黃秋生，黃秋生就成身都係血，咁仲喺度自言自語，我冇嘢，我冇嘢，好正常，咩咁樣，咁跟住咁樣長嘅。 最尾完 啦，完啦嘛，完啦嘛， 系啊， 有冇彩蛋啊？最尾完咗先。 冇，我有坐到尾啊，我都想有，得冇。 唔系，所以其实佢最尾呢度啊，都系抄翻呢个吓，呢个恐惧鸟嗰啲嘢嘅啫。 系一定。 即系但系其实呢个古仔咧，英文版就好耐噶啦，所以都系要等到近年啦。 人哋要寫本書出嚟，咁先有人抄落套戲，咁其實都幾可悲嘅喎。係。 好似恐懼你嗰本書嘛，禁書嘛，係咪？ 冇乜特別嘅，都係一個網上嘅即係一個恐怖小說網裏面其中一個故仔。 明 白。係本身好出名嘅啦，其實已經。不過就中國人未聽過咁解啫，即係嗰個係好多人以為是真事嚟嘅，係以為咩俄羅斯做過咩，即 係係揾實驗揾住人哋嘛， 啲人真係信係真的。其實嗰個網站本身講到明係小説網嚟， 係， 即係等於你中國嗰啲啊，嗰啲咩起點啊嗰啲啊，係， 但 佢仲要佢唔係長篇嘛，佢係一個短篇投稿嘅一個嘢， 明白， 即係大家仲可以揾得翻嚟睇嘅咁樣， 明白， 即係有位嘅，即係有個位擺嘅。 所以話總結翻啦，題材啊當然係呢只噶啦。嗱，你唔啱呢只，你又唔好入場啦，因為佢真係 sell 呢啲。咁你入到去，我發覺哇咩咩。咁但係我撇開啦，你即係切開，即係 cut 曬佢嗰啲溝畫面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套有板有眼嘅懸疑片嚟嘅。你問我，佢即係之前佢鋪得兩次兩代咧，唔太 溝片呢個方向走啱噶啦。 係啦，所以我就話，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喂走科幻唔得咩，冇特技唔得咩。我哋成日個 concept 係 要科幻講構思嘛。 科幻嘅，即係你 冇錯。咁我哋亦都話， 你打未來都得㗎，即係總之 冇錯， 有瓜一味噴血漿嗰啲咪得咯。 係啦，咁同埋即係講真啲，我哋前講過話， 色情嘅 係 一定要嘅。 係啦， 咁呢套係咪其實已經算唔係好犀利咧？ 唔色情，唔係佢有冇色情喎？即係不過有雞奸位咯，但係就好 soft 嘅。 即 係 佢 純血腥暴力嘅， 即 係 佢影唔到嘢㗎嘛。 係影唔到啫，係啦，純血腥暴力。 影唔到就嗰時嗰啲邱淑貞都拍過㗎啦。如果咁就咁影唔到就唔算啦。即係通常咧呢啲一定會露點嘅。 係。 即係如果呢啲咁嘅溝撇嚇，咁啊香港就 呢個有露點啊，露男仔個點咯。如果係 咁呢個更加激嘅，因為其實反而以前就唔會嘅。鬼佬都唔會嘅，即係反而呢件事係更加誇張嘅。咁 係啊，誇張咗。 通常都係女就露上點咁。 明白。 咁呢個你睇日本啊，鬼佬啲溝片都係好常見嘅啲。係。咁不過可能你香港就佢又要揾啲即係叫做真係女演員嘅，佢又唔會同你脱咁咯。 明白。 冇乜舒淇㗎啦嘛，而家。 係喎。啱啱啱。即未必咁 放咯。哇！呢、這個講咗好耐咯，今日主題喎，呢個係咯。 係啊係啊，冇錯。咁啊，你啱呢個啊，啱睇啦，係啊。同埋我哋又係回顧翻我哋主題，就係話，喂，港產片有時出路，一係做小品，一係做溝片啦。咁呢套其實我都覺得 都其實溝片都係小品嚟㗎，因為你呢個 係咪啦咪咯，係啊，即係同乜 位好高啊嘛。同埋你唔會對佢嗰啲特技啊或者呢啲嘢 係啦，有要求。係高要求 應該。高要求啦，即係 冇錯。 即係佢本身係專登玩 raw 㗎嘛。 是啦， 系咯，即系专登玩夸张，专登玩假嘅，咁就唔同话系渣，又唔系嗰回事啊。咁啊，呢啲其实喺国际都好有市场。 系， 咁尤其是嗰啲咁嘅奇幻影展啊咩咁，其实你睇日本拍好多。咁香港其实真系喺呢方面都仲系好缺乏啊。咁同埋咧喺个题材上咧，虽然呢一个演可能以港产片嚟讲好突破啊，咁但系你俾人哋嗰啲咩松 BS 啊？嗰啲咩殺人壽司啊，嗰啲咁你爭好遠嘅，即係起碼喺嗰個概念上咧，你頭先講嘅所有嘅嘢都係 翻兜，係都有， 即係其實都 係 有 舊料嚟嘅啫，係舊料新炒嘅。 我話真係諗啲好瘋狂嘅嘢咧，佢都未可以。 係啱啊，因為溝片其中有個特色就要好破格噶嘛，係啊破格。 要瘋狂啲咯，你要諗到樣嘢癲啲嘅。咁你即係起碼你都咩索女咩機關槍咁啊，斬咗隻腳裝支槍嚟，咁你都起碼有個形象嚇、啊。即係你要有啲嘢玩嘅，你仲要 Q 標咁 Q 標就即係都係打，但係佢話你都知佢斬咗碌碌。咁其實佢都係有啲嘢玩嘅。咁呢一套其實算唔算咧？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咪即係算係特別啲咯。但係如果你擺國際嗰個 level 咧，其實佢玩嘅嘢仲係太過普通啊。即係佢要再諗啲新奇啲嘅嘢先得嘅。咁不過咁都 nice try 嘅，咁你唔第一套嘅第二套啊，咁嚟緊最緊要就係有呢個今晚打喪屍啊嘛，咁呢、這個 啊係啊，6月29啊， 係啦，咁啊到時就用曬所有街邊嘅所有接凳啊、雞蛋仔嗰個嘢咁啊，全部攞嚟做武器啦，咁呢啲咪有啲新意咯，係嘛？ 冇錯。 咁樣打喪屍法，咁起碼鬼佬未見過，係啊，咁啊希望香港多啲諗多啲啦，係咯。 拍拖呢啲，咁呢啲有市場啊，呢其實國際市場添啊，甚至會有。 係。 好，喂，快啲要講埋啦，喂，咁你有仲有仲有第啲戲要講 嘅？我快講嘅，跟住嗱，頭先咁血腥就整套純愛咧，我睇埋一周的朋友，阿新你有冇都睇咗？ 啊，冇呢個冇睇。 未睇。 我未睇唔緊要，喂，一周的朋友就其實係一個純飄啊，即係 true， 即 係 飄啊 love 到日本戲，飄啊 love 到盡嘅，亦都係日本戲到盡。咩意思？日本戲你知不嬲啊，打疏符啦，啲光圈啊永遠較大啦， 前 輕後紅啦，逆光啦，初吻啦，櫻花啦，跟住嗰啲咩校園祭啦，跟住做咩天燈節啦，又有啲咩乜祭物祭啊，喺度即係成班著曬古裝和服啊，所有呢啲日本正常青春片會出現嘅有齊。 校園片有齊。 咁兩個中國係阿川口春來，川口春來。 係啦。 咪即 係川口春來。 美雪咯，唔係美雪，係咪美雪啊？ 系 啊， 金田一条女。 我睇你睇到超我出来，我唔识呢个人嘅，即系我即系唔睇日剧唔成啊。我觉得佢系影彩儿嚟嘅，佢真系似影彩儿。 咁啊唔 似嘅。唔系啊，你睇套戏你就知，佢拍到好影彩儿啊，佢个口又大啦。 唔系，咁佢本身系咁嘅样嘅，系啲男仔样噶嘛。 佢用唔知口大咯。同埋就即係，唉，總之我覺得個感覺好認所而，即係呢個 即係嗰個新金田一就乸型噶嘛，佢又 man 噶嘛。 係啊，類似咁啊，入邊就好一個。 我哋講咗好耐㗎啦。 係嘛，講好耐喎，咁就咁依家補完下啦。 講到依家唔靚妹㗎啦。 而家都係啊，而家又唔算好趣㗎啦。 佢仲扮學生妹係嘛喺度啊？ 佢仲扮學生妹，咁都 OK， 就不至於反感，但肯定唔係佢嗰只咯，即係佢唔係脆嘅學生妹咯，係啊。咁啊，戲入邊又冇乜橋嘅啫，條橋就話佢唔知點解有啲叫特殊性嘅心理障礙，佢得一周記憶，咁我諗住一周記憶，咁啊逢禮拜一連屋企人都唔認得啦，佢又唔係喎，佢認得屋企人，佢認得鄰居，佢又認得下邊嘅空間嘅， 一路個禮拜， 佢又認得啲老師喎， 性記憶啊！ 系啦，选择性一周记忆，而佢一周记忆， 咁香港都好多嘅，香港都好多嘅，借咗你钱嗰啲人咪有呢啲咁嘅失忆， 系咁佢借唔记得朋友记忆嘅啫，即系何谓朋友？嗱、那个朋友 记得债主， 系啦，如果个老师同佢熟咗做朋友，会唔会唔记得咧？咁佢又冇讲嘅，即系佢有啲设定，我真系唔理。咁佢点解咧？就系咁啊！咁啊，食翻个画个漫画就会写得感人啦。佢就即系有 漫画嚟嘅。 佢漫畫個電話出名嘅漫畫，我原著我唔知佢要查真定查。咁個男仔就因為都見到佢即係都索啊，同埋佢有個偶遇啦，一開頭喺個圖書館叫見咗一場，咁佢又幫佢執過本書，咁總之對佢啊即係好鍾意佢啦。咁但係佢就插班生嚟嘅，咁佢就啱啱喺呢個春節假期前最後一個禮拜翻個圖書館考遇佢，咁啊念念不忘。咁但係到佢新一季開季啦，佢高中二年級應該，咁就發覺同班，咁同班就發覺，咦，原來佢同我同班喎，因為佢有編過啲班啦。咁啊走埋去打招呼，發覺佢完全唔識佢，咁佢就諗住可能個女仔啊扮曬嘢咁樣。咁但後屘發覺 Kiko 就真係唔識嘅，咁然後就話決定就話啊唔識我都再打動佢，咁啊做咗好多嘢啊想同佢做朋友。咁但係每次都拒絕，最後咧佢先知原來個女仔知道自己咧，我得一周嘅記憶，我會唔認得所有朋友。所以咧，我不嬲喺插班生呢個生活、學校生活，我都唔同啲女仔做朋友，男仔又更加唔會做朋友。咁我就獨來獨往嘅啫。咁因為我都係周記憶，咁我唔想煩到你咁樣。咁但係個男仔知道嘅，仍然堅持又想同佢溝通。咁佢用乜招咧？就係、是、交換筆記。咁啊，總之開頭個女仔都唔肯寫嘅，但後屘又有啲情節啊，又點樣擔幫佢擔遮啊，有啲誤會啊，幫佢解圍啊，咁又點樣結卡咁樣，最後個女仔都肯寫。咁因為肯寫咧， 朋友咪記得佢咯， 類似啦。咁總之就肯寫就噼里啪啦咁啊，好冧啦兩個咁啊，大咗好飄一粒嘅啫，即係冇拖過手，冇出過街咁啊，叫寫下啲日常事。咁然後就隔個默契就係話，逢禮拜一早上佢就將個 locker 將本筆記擺喺佢 locker， 佢翻學之前就喺 locker 喺個 locker 度睇嗰本筆記。咁佢咪雖然失咗憶，但係佢咪知道上一周嘅事，或者叫上幾周嘅事啦。咁佢就咁樣就每個禮拜一朝頭早，佢就會過嚟，咁就會見到你係咪啊？就係、是、啊，我唔記得入面個名叫咩？近川同學，你咪就係近川同學。咁啊變咗又熟翻。咁咁樣嘅推演咧，兩個開始 build up 咗啲疑似情侶嘅關係，但係冇拖過頭㗎。喺咁嘅情況底下出現翻佢個 X， 但係佢就都冇記憶㗎嘛，對個 X。咁但係個 X 對 對佢有記憶噶嘛。咁、那個 S 就係、是、你當又係插班生，一插入嚟就係俊男嘅，即係又係嗰啲超級風頭等，但係就有啲邪惡啲嘅，即係個感覺嚇、啊，邪惡感覺嘅俊男。咁啊，於是就揭骨啦。原來講起點解會有呢件事，咁原來咧最後揭中咧好威無畏，咁啊都穿埋啦。咁啊當年就唔知道，總之佢有個好 best friend 嘅女仔，兩個都其實就冧嗰個男仔，但係嗰男仔咧就啲平安夜就同咗女主角表白。咁女主角就即係知道個女性朋友都冧佢，咁但係又有啲抖抖前前猶豫，咁但係就最後都受嘅，受就佢又約咗唔知平安夜喺某個位咁有櫻花樹下度聚啊。咁佢去嘅途中咧，咁就俾個女性朋友知道，咁女性朋友夾埋幾個女仔就喺中間全部攔住咗佢，咁就羞辱佢，話佢又話佢出賣朋友，你背叛我，你明知我中意佢你啦，乜乜你啦，勾引佢，咁就結婚啦咁樣，嗰下搞到佢好大壓力，嗰下就俾車撞到，咁之後就話有佢一周記憶，咁其實都冇乜關係，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總之係好簡單嘅，好冇別性。 比起佢落出去降頭合理啲啲嘅。 啊，類似啦，咁啊，於是就咁啦。咁最後結局點咧？最後結局咧死啦！我好似係咪瞓咗啲咩咧？ 係啩？ 最後 冇底瞓咗。 ending 好似唔係 ending 係有個校園祭嘅，咁樣做乜 kitty 垮啦咁樣？咁跟住就，我真係唔記得喎，死 啦！ 因為我禮拜四睇嘅，我唔知係咪 happy ending 定點啊？係咪咩？係係有記得。最後就 一個禮拜啲人， 最後個女仔講咗個真相，佢調翻轉勾起曬啲記憶，而佢就忘記咗而家呢個交換筆記呢一段記憶。咁而嗰個男仔都知嘅，咁個男仔都知咧，但係就發覺原來佢其實佢應該同個 S 一對嘛，佢自己就選擇黯然離開，仲燒埋本筆記喺個校園制度。咁雖然有筆記咧，咁個女仔完全唔知道佢對佢嘅記憶噶嘛，咁佢就真係同個 S 一齊咯，咁佢好甜蜜嘅，咁佢就一直喺後面即係喺一齊上堂扮唔知，咁但係偷望佢，咁就佢描述到嗰種即係叫做做兵守住喺身邊，仲要哇完全唔顯露自己愛意嗰只，直至畢業，咁畢業就咁交換。真係交換嗰本紀念冊，佢都係個女仔都當佢一個普通同學，然後簽個名寫住話祝你愉快。咁但佢睇到呢個咁簡單嗰幾隻字咧，佢都感動喺度流淚。咁自己上天台喊。咁但係咧，咁正常冇事嘅。咁但係 ending 咧就原來想當年佢借咗本書。咁因為嗰日咧因緣際會就男主角冇帶圖書證，所以本書就由咗女主角借。咁但係呢段記憶連女主角都唔記得咗。咁但係原來借嗰本書咧，之前一直有鋪排嘅。個男主角咧其實係畫漫畫嘅，佢係讀唔到書，但係好中意畫漫畫。佢就特登點解要借本書？就佢揀咗本書最後有最多頁，而又係最揭得最暢順。佢就每一頁畫一頁漫畫，然後一路咁樣掃住嗰啲頁咧，咁我咪會喐咯。嗰幅畫就變咗好似啲即係手繪動畫。 神掌啊！ 類似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係啊嘛，即係功夫如神掌嗰幕。咁佢一路本身借嗰本書嗰時候就係啱啱第一次考遇嗰個女仔嗰場戲咯。咁於是佢就第一幅畫就畫咗嗰個女仔個樣。咁然後佢一路即係經歷咗咁多耐啦，因為剛考咧去到畢業嗰陣兩年嘛，佢每日就畫一幅，咁又將佢同個女仔嘅關係啊、感覺嗰啲趣事就畫成漫畫，每一頁畫咗落本書。咁嗰本書其實一直借咗喺個男仔度，直至男仔就係畢業嗰日啦，佢咪好 sad 啦，喺天台度咁樣諗住都豁開一切啦。咁然後就話就下嘥咗個師弟，你幫我還本書佢。咁啊咩咩，咁啊嗰個人咧就冇還到喎，袋住咗本書又周圍走，咁又唔記得咗還。咁於是因為佢哋畢業啊嘛，個圖書管理員咪 call 咯，就話喂唔得，你畢業你有冇人啲書未還？發覺啊呢個未還啊嘛，譬如阿吉川小姐咩吉川同學要到圖書館，咁於是佢咪上去咯。咁上到去之後，佢啊女仔都話嚇唔知道有本咁嘅書咩？咁後屘揭跨咁樣，嗰個跟班僆仔先嚟到就哎呀原來係啊我，因為嗰個跟班僆仔跟阿男主角學畫漫畫嘅，即係啲下巴位嘅。啊本書係我師傅咁啊還啊，咁還都冇嘢，咁還 check 本書，發覺本書俾人畫咗漫畫，咁佢咪話喂咁唔得啦，咁我要罰咯，要罰要塗啊咯，咁我女仔先睇到，咦發覺咦咁、那個女仔唔似我的樣咧，咁跟住後屘就有一陣鬼風。吹咗起本书， 又有鬼嘅， 吹起咗本书咯。 系啦，本书系咪吹本书？即系吹啲页数，咁啲页咪喐咯。一喐，哇，咁好有画面。咁然后佢都表象咗出嚟嘅，就由佢相识嗰下去到佢 ending， 咁佢先突然之间勾起晒啲回忆，咁啊劲喊，跟住劲喊就知道原来 啊，呢、這个男仔守护咗呢一年半，咁跟住就同期有诶嗰、那个佢个而家男朋友出现，咁最后个男朋友就话：如果你真系心里边有佢，你揾佢啦。咁于是佢又有啲好老土，冲出去樱花地铁啊，咁啊揾个男仔，咁最后佢揾啦，喺个天台揾翻。咁最后咧，好似 happy ending，open end 嘅。即系冇讲系咪同我一齐，好 true love 咁两个，你终于记得我啦咁样，跟住又乜乜乜乜咁，跟住完。 系咁，如果拍得好睇咪好睇咯，个古仔就好老土噶啦。 系啊，唔系你问我都唔差嘅，即系你要中意日本总节奏慢，同埋佢又系嗰啲好唯美啊，落晒 soft 镜嗰只咯。你问我就即系冇乜营养嘅，但系就你中意睇呢啲咪觉得好睇，我啊觉得好都系一般， 都系爱情 太饱。系啊，太虚幻。 有动画嘅原来。 系啊， 犀利！有舞台剧嘅话，厉害厉害。个原作者仲真系叫叶月抹茶。 好劲啊！ 唔知喎，我谂起啲绿茶婊系嘛。 哦，明白明白。 系咪呢个系咪由呢度嚟嘅咧？绿茶婊呢个字。 唔 系。Tony 话绿茶婊啊，系嘛？系咯，收兵咯，系咪咧？ 啊，咁系啊，佢都算叫收兵嘅呢只兵，仲要唔知自己收兵呢下劲咯，系啦， 系咯，早观音都唔知， 冇错， 系好，咁大家中意就睇啦，系咯， 咁咪睇唔到啦，喂，咁啊讲下啦， 系咪，村口春来咁咪睇下呢度啦， 系啦，冇错， 睇下村口只狗有冇生仔，吓，村尾嗰只狗又有冇吓大肚吓，好，咁仲有冇？ 冇啦，唔系，獨界好快讲冇话当十三太保咯，不过喺下次讲。 讲乜噶？讲呢个矛盾华啊嘛？你话系嘛？ 系啦，矛盾华，即系你讲即系女洛年代就讲佢福音戒毒系啦。佢又唔系福音戒毒噶，佢都唔冇宗教背景嘅话讲个人，即系佢执写个人物啦。佢话系即系用 个戏帽啫，系嘛？ 系戏帽，戏帽，系啊系啊。咁佢就话即系你当系以前嘅黑社会啦，又会卖白粉嘅。咁最后改过自身出咗嚟之后，咁就做戒毒所，就帮翻嗰啲戒毒嘅人。咁佢最後攞結清嘅，即係呢個係現實係咁，佢就愛寫拍套戲啦。咁但好睇在咧，佢又有阿林家棟，咁啊林家棟劉青雲做主角，就係、是、做嗰個人矛盾華。咁而佢兩個青兄道弟朋友，就反而唔係古天樂喎，係林家棟再加張俊。嗱呢樣要讚啦，嗱張俊就真係詠春嗰張俊，即係意思域葉問三啊丹爺個對手，亦都喺殺破狼二入邊嗰個哇八卦掌嗰、那個。咁我不嬲拜啊，即係意思係蔡少芬個老公啊。咁但係呢套咧，喂，完全演繹嘅，佢就演活到最後會生肺癌死，亦都演活到講佢到佢兩個到出咗監啦，兩個都成功戒到毒，得張俊戒唔到毒嘅啫。咁佢就做到嗰種糾結啊，即係最後點解得佢唔得，而又結果最後佢又生埋癌，咁啊有個即係臨死個樣，有啲戲。咁張俊喺呢套戲嘅演繹，我覺得就即係耳目一新，咁啊都值得睇啦。咁入邊都有打嘅，咁啊打當然張俊講佢做打啦，喺三個面嘅。咁啊反而古天樂做咩咧？古天樂個角色就當哈雷，佢個名叫，佢執死應該係以前嘅黑警，就跟阿雷諾嘅，但係到雷諾走著咗草之後咧，佢都冇做差佬，咁就然後就自己做咗黑社會就買毒品嘅。咁即係喺個高雄城寨賣毒品嘅一個人啦，咁啊結跨咁啊，最後就講佢同阿劉青雲有兩個就唔 friend 嘅，但係就各自都即係好你當識英雄做英雄，各自有啲鬆張俾對方，咁最後就因緣際會咁樣，咁阿劉青雲就做咗戒毒嗰個人啦，咁佢就又捐揾啲賣白粉嘅錢捐俾佢哋就做戒毒嘅，咁而最後。系啦，而最后佢又有啲恩怨情仇。阿刘青云叫佢早啲抽身，佢又唔听。最后佢就俾人寻仇，就出咗马路车死咗。咁啊，一个执写英雄啊，冇个英雄啊，叫黑社会嘅下场咁样啦。咁但系古天乐算做得好嘅呢套，即系好特别嘅个演绎，唔似平时古天乐嘅，我觉得。咁啊，叫做有啲都有啲耳目一新。咁最正佢又还原咗，咁啊新一代可能唔知啊，即系九龙城系有个叫九龙城寨。咁如果佢食大 把，電視劇先啱做完，大佬。 唔係，係啦，唔係，但係問題係啊，啲人睇高視就聲唔知嗰個係真實存在，佢以為砌出嚟噶嘛。咁如果咁成寨而家仲有咧，高視就聲一定喺嗰度拍嘅。咁咧新個背仔唔知嘅，因為我都話請咗個16歲打字幕噶嘛。我問佢咩叫咁成寨，唔知啊。我話高視就聲有冇睇啊？我冇睇啊。歐唔係佢真係咁講啊。 成寨英雄 㗎，你唔睇㗎。係啦，咁係成寨英雄有講。我唔知喎，佢嘅新嗰部唔睇無線噶嘛，你又唔怪得嘅。咁咧， 佢哋乜都唔睇。 睇嘅咧，睇咩啫？ 唔係，佢睇佢一定睇一百毛。你信我，100% 新嗰部睇一百毛， 咪睇到冇腦咯。 你咁又唔好啊，唔好咁講啊。 你淨係睇邊一百毛，我夠膽話你聽冇腦。我講淨係啊， 係啊， 你淨係睇 TVB 都會冇腦㗎。你要睇好多嘢，你先有腦㗎嘛。 你當一百毛係新聞 咁。嗱，純粹講我啦，我唔得 㗎。你要飽覽嚇群書係嘛？咪睇死一樣嘢嚇。係 啦。 你淨係睇某一本名著，你都會冇腦啊！我同你講。 明白明白，系啊，即系单一就唔得啦。 单一唔得啊嘛。 系啦，佢还原咗呢个九龙城寨，咁入边咧好多场景嘅，譬如佢都有佢有啲大嘅航拍索嘅，即系当然都明成个九龙城寨砌出嚟啦，都唔差喎，即系个特技起码见得人。 总之系 航拍差，跟住 zoom 入去，飞入去啲罅度，咁条罅就佢哋追逐紧，即系嚟劈紧，佢会有呢啲索咯。咁同埋劈嗰阵时有啲又佢因为嗰时就好立体噶嘛，即系由十几层楼跌咗落去。 落 去11樓個平台， 呢樣嘢 係啦，跳來跳去咁樣，即係有嗰啲位嘅。咁你問我就又還原入邊嗰啲煙鬥啊、雞鬥啊，入邊點樣？即係嗰陣時仲係鴉片，然後慢慢轉做食白粉，即係嗰啲又有啲談判啊。又去士多又要換牛奶乜啊，對嗰啲牛奶樽啊。 咁即係佢都搭咗唔少景喎。 係喎，唔差。啲景有啲咩細傭啊、大排檔啊。 還原呢個舊香港呢件事。 係啊，即係六七十年代咁啊 ，amazing 嘅。 咁有冇留翻低啲景？ 咁啊， 老呢啲嚇，真係。 係咯，好難得啊！即係拍翻。咁啊，導演邊個咧？就劉國昌。咁劉國昌其實係一個認真嘅導演，不過佢專拍呢啲黑社會，叫做黑社會寫實片。佢最出名就《同黨》第一套，之後就《三五成群》，咁之後都拍咗一系列嘅叫做獨立嘅。嘅呢啲講青少年問題嘅戲咯，咁所以拍呢套咧，我覺得佢都有角度嘅。咁不過呢套咧，我覺得佢個處理手法咧都有啲刻意商業啲嘅，即係因為又有古天樂啦，又可以創下，又會多啲劈友嘢，即係會加咗啲元素就易入口啲，就唔係話好文藝嘅啫。咁加上就以一個傑青嘅自述就做骨幹，即係佢倒敍，即係由個劉青雲講翻出嚟咁樣倒敍成件事嘅。咁啊叫有啲煽情位，咁有啲 soft 咁。正常啦，你問我好正又唔係咁，但可以一睇。 你係講耶穌嘅，你睇走佢其實就有啲嚇，有啲就 係咯， 幾好咯。 佢冇乜講宗教背，冇乜宗教。 因為你睇古惑仔啊，都有啊，有阿叔喺度啦，係咪都有關 林尚義 啦？ 冇錯。 咁你即係其實神父呢樣嘢嗱，好明顯佢嗰樣嘢反而係應該係攞咗呢樣嘢擺落去喎。係嚇，即係呢點解古惑仔入邊有個會竟然有個牧師嘅咧咁樣？ 系， 咁其实就系咁啊嘛，就系、是、有啊，就系、是、有以前系古惑仔，而家做咗牧师啊嘛。 系。 咁佢亦都群啲古惑仔，想啲古惑仔改过噶。 系啊。 咁你其实呢件事咧，古惑仔嘅故事里边，都要加一个咁嘅角色。你而家系做呢个人嘅一个嘅， 算系 叫做，即系个转咁啦。虽然佢可能佢唔系用正个名嘅。 系啊，唔系用正个名嘅，系啊。 咁但 系 你 原创人物啦， 你都叫做系。咁你即系阿雷洛咁嗰啲都唔係用正啦，係咪？ 係啊，唔係用正。 咁你但係你係講呢個人物啊嘛？咁點解你反而呢度係將個宗教嗰樣嘢要洗咗走嘅咧？ 係。 咁其實佢係點解會可以洗心革面？咁點解佢而家會咁即係咁至於喺呢啲戒毒？咁其實都係因為佢個信仰啫。係。咁我覺得呢樣嘢冇理由要抹走佢㗎。係， 啱。 係咯，即係同黑社會呢樣嘢又冇 conflict 嘅，其實仲更加嗰個對立嗰樣嘢仲明顯啊！ 明白。 即係你以前即係我其實有聽過呢位仁兄嘅，即係佢其實有講翻自己嘅，即 係點？明白。 即係佢話以前啊，係攞個三角錯去攞人命嘅。 係。 哦。 係啊，佢話你哋試過未？佢話以前係完全唔會諗嗰個人會點，一就捅落去嘅。 係。 即係佢淨要自殺死嚟。即係佢而家係要救人，即係佢有幾大嗰個嘅差別。佢而家今日嘅佢同以前嘅佢，咁都係佢呢啲佢係講緊佢一啲信仰嘅分享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好緊要嘅喎， 冇錯 啊！即係你我唔係叫你裏面拍成科幻電影咁嘅意思啊！即係你更加可以立體去表達到而家係佢同以前係佢嘅分別。冇所謂㗎，你唔通暗黑天堂係一個科幻電影咩？唔係啊！但系人哋可以从呢个角度去拍写实噶嘛，因为系事实啊嘛，佢系而家有信仰系事实啊嘛。 嗯。 咁我呢度点解佢要攞走佢？我都好奇怪咯，因为呢个人好重要噶，即系呢个人做嗰样嘢同佢嘅信仰系好重要嘅。 係啊，咁你攞走咗，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啫，我唔係講乜嘢，係啊，係咯，係咯，我覺得有會更加好睇啊，反而係， 嗯， 因為佢其實咪就係阿林尚彥， 係， 係咯， 冇錯， 即原來林尚彥以前係好打嘅，係殺人眨眼嘅，即咁喎，咪唔好睇，咪即我唔係叫你諗搞笑啊，大佬，即因為佢係真嘅嘛，呢個人真嘅，係一個真人真事嚟嘅，係啊。即佢而家係救人嘅，以前係殺人。咁其實呢個先大啊，呢個差別。咁咯，咁我唔知啊，我唔知點解啦，係咯，可能或者佢哋啲人自己唔係咁中意呢個宗教啦，係。 或者可能佢唔敢講會唔會啊？我唔知啊。 點解唔敢講咧？古惑仔都敢講。即古惑仔唔係，但係古惑仔係個漫畫嚟嘅，但係漫畫改編真人，人哋都加呢個元素，咩有咩唔敢講？點會啫？唔係咁啊，有人係真噶嘛？冇咩，有咩唔敢講咧？佢哋，你教會啲人好 powerful 呢件事噶，直情哇可以個信仰可以改變一個， 改變一個咁好嘅人， 係啦，變成而家一個好即係哇好周圍要努力，要將以前呢一班黑道嘅朋友拉翻出嚟，係咪？哇！咁其實佢哋好 powerful， 點邊個唔想你講？個個都想你講呢件事嘅喎，個社會都係想你講呢件事啊！點解拍套戲，終於有人拍呢個人嘅，即叫做一個轉，竟然攞走呢樣嘢？我覺得幾奇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我而家就咁聽，覺得幾奇嘅，係。好，仲有冇？快啲要講埋個 係啊，訪客啦， 係啊，咁同埋 夏 木杯啊， 阿芬妮嗰邊啊，夏木杯點啊？成個 係啊，佢 OK 噶啦都。 哦， 咁我快講就我離開先咯，咁啊等就接夏木杯入嚟，會唔會啊？係咪咁啊？應該。 哦，依家又可以一齊嘅其實。 嚇？咁都得？ 你仲可以博到條線咩？我唔 得唔得？ 可以。 博到就博，咪咯，博咪咯。 係啦，咁啊，夏木貝都接咗入嚟啦。 Hello， 木貝，歡迎你，歡迎你。 Hello。 喂，訪客，我見你 Facebook 激讚喎，係咪 啊？ 係。係啊，我好係啊。其實 我都覺得正，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一兩年啦，近排啲驚嚇片其實真係有驚喜咯，即係好似之前係咪2016年啊，定係今年年初啊？拉修啦， 拉修係冇錯， 係拉修都係好靚啦， 係 啊，噏得殺六，係啊，跟住另外嗰套係嗰套係咩？一時記唔起，總之即係都。講話即係俾一熄燈有嗰隻嘢就會走過嚟嗰號啦。 Follows 啊，咩係 Follow You 嘛係嘛？嗰啲 It Follows 係 啊，係啦， 一定要搞嘢嘛，搞嘢先傳只鬼俾人噶嘛，係冇錯。 唔係，佢熄燈隻嘢就走過嚟，熄燈隻嘢就走過嚟。 燈啊，咩泄密關燈嗰個啊？ 係泄密關燈，係啦，係啦，泄密關燈。 唔 係 無線， 因為個名太似啊，又係。 唔係無線星期日嗰套，大家冇搞錯，唔係電視嗰套。 係總之 影嗰度。 電影嗰套， 一熄燈就喺度，一開燈就唔見咗嘅。 係 啦，開燈就唔喺度嘅嗰套。咁嗰套就個 concept 我覺得都好嘅，即係我覺得驚嚇片或者鬼片啦，玩到今時今日其實都仲有，即係佢仲有空間可以扭，我覺得真係即係呢個反而係令人驚喜咯。因為你見到 Hollywood 即係好多人都話 Hollywood 好多嘢都好僵化啦。咁你見到啲 hero 片啊嗰類都係開始，即係其實啲公式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反而驚嚇片，你會見到有一啲新嘢俾到你咯。咁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成個嗰、那個睇戲嘅經驗係開心嘅。咁當然佢本身係一個驚嚇片啦。咁但係其實好少，我諗我過去睇咗驚嚇片都好少可話將種族問題咧係融入翻喺個命題裏面嘅，即咁可能個主角或者係啲配角都有有卡蘭嘅，有啲有色人種嘅，但係佢唔會特別去emphasize 呢一點咯，或者有時都可能係抽水，係啦，即或者可能係抽水式嘅講一講咁樣，即例如有時有啲戲啲即佢都會講話通常死第一個死嘅死黑人㗎啦嗰啲咁樣啦，即呢啲係即有少少抽水式啦。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叫做好即係真真正正係想將種族嗰樣嘢帶出嚟。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套呢好多人都睇到就係命題其實就係講種族嘅。 咁推測佢去到最後，有啲人就認為係個尾佢話哦，其實點解係黑人都係潮流興㗎咋？即係有啲人覺得啊，呢、這個幾幽默嘅，但我反而覺得係呢一個位，其實佢係想fulfill翻近年尤其上年啦 ，Hollywood 其實都好政治正確啦。咁我覺得佢唔想搞到好似係啊，真係就係攞住你哋啲黑人嚟剝削㗎，就係、是、攞你啲黑人嚟開刀㗎。即係佢唔想搞到咁，所以佢就將佢扭一扭就話冇㗎，冇點解㗎，興啊嘛咁樣，即係嗰只咯，即係好似好唔一個。好輕佻啦，好唔莊重嘅原因咁樣去帶過呢個問題咯。咁但係其實你睇成套戲咧，係嗰個佈局其實係係好一流嘅。咁當然你話有冇吐槽位，即係所有驚嚇片都有噶啦。即係你唔好期望話即係有任何一套驚嚇片你覺得係即係喂冇喎個個都係好合理喎。咁你始終都係有啲嘅，即係即係點解嗰陣嗰時唔走啊，或者點解佢唔立武器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啦，咁都總係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呢套戲相對其實比較少咯。咁嗰劇情嚟講，你會見到最初你都以為係即係一般即係拉咗你去荒山野嶺困獸鬥咁樣。咁但係你會見到同其他唔同咧，就係、是、其實佢嗰個感覺係自由啲嘅。即係同其他個困獸鬥可能入咗間屋之後你就走唔甩㗎啦，嗰啲有啲唔同嘅，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咦唔係喎，其實佢都即係佢係開party 嗰一幕，咁佢覺得唔係好舒服啦，即係或者覺得個感覺唔係咁好啦，跟住女主角又同我同你行下啦咁樣，即係又行到好遠㗎喎，即係佢係離開曬嗰班人群啊。 是離不開的陣咯， 係啦，即係離開曬嗰間屋嘅 area 咁樣，所以你個感覺又同一般嗰種好即係你嚟到呢度你就走唔甩㗎啦，門都出唔到啦，嗰種感覺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我覺得佢成個套戲咧都可以做到，即係佢講好多叫做白人偽善嗰 part 咯，但係同埋就係話你以為你自己安全，但係其實你以為你自己自由，你以為自己安全，但其實你係都係其實俾人困住喺裏面咯。咁但係你可能你嗰下你係唔知咯。咁我好中意佢個 friend 咧，其中有一次我覺得好好笑嘅，即係佢講話喂你啲變態殺人魔啊最初捉咗你啊，你都唔知佢變態殺人魔噶啦，你以為佢非禮下你啊啫嘛，你以為佢摸下你啊啫嘛，點知佢殺咗你啊，斬咗你個頭落嚟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嗰套戲，即係呢一套戲嗰、那個名片，佢就係想話俾你聽，有時你自己覺你自己唔覺嘅，即係可能你喺一個 area 一個氣氛裏面，你覺得幾好啊，我都幾自由啊，我冇嘢唔滿意啊，甚至乎可能你嘅同類啦，即係佢嘅即係佢嘅同大家都係黑人嘅其他嘅即係佢覺得係同伴嘅人啦。咁佢哋都同佢講話冇嘢啊，我哋好鍾意呢個家庭喎、我哋好滿意我哋嘅生活喎、佢哋對我哋好好喎咁樣，即都好多呢啲對話嘅。咁令人會覺得其實好似又唔係真係咁即或者一路同個主角講緊，其實你都好自由㗎，你冇嘢㗎，你好舒服㗎。咁但其實就嗰種唔舒服同埋嗰種被約束被控制嘅感覺就喺裏面囉。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是这一套戏做得最出色的地方咯。是啊。 冇错冇 错。你们怎么看啊？我评价都挺高的这一套。 不是我正啊，认同你啊。咁同埋我就也都有啲心理准备，知道佢是即是呢隻啦，即是叫做低成本但是高质素的戏。咁我睇完我真的不失望嘅。咁啊我掰佢嗰啲劇情呢，其实佢摊出嚟讲个情节好简单。咁但系咧，佢又即系入边啲演绎好啦，啲角色，咁同埋啲对话咧，啲场口位咧设计得咧好短，即系短好精嘅。咁但系咧啊，有个嫲嫲啊，即系剧透咗个嫲嫲，即系个女佣啊， 个 有 好远， 可以计可以剧透喺度。咁啊，哇！嗰啲位你又唔知做乜嘅，表面笑笑口，但系你即系知道总又系有啲嘢。咁但系发觉哇，啲白人。喺度嘢，因為佢好早已經穿啊嘛，即係個男主角行樓梯上去嗰下咧，突然間下面同一時間靜曬啊嘛，咁啊即係知道 嗰下其實 都有陰謀，係啊，即係已經穿咗俾觀眾聽，即係起碼落咗啲殼，知道你一定係有古話嚇，咁啊我話個阿婆又一定而家有啲嘢，跟住哇閃燈位又唔知做乜，咁啊 所有嘢其實好簡單啫嘛，但係問題佢就硬係有啲嘢不停咁加啲懸念俾你，又你又估佢唔到，又估佢唔到，可能好簡單，佢影個閃光彈，突然之間就睇到佢話變化表情，咁有啲嘢你知道係一定有事發生，一路咁樣堆落去，咁最後就啊穿條橋，咁你通唔通我唔敢講啦，即係你話玩到，我都唔知佢想點，係咪換個路啊？我都唔係好 get 到佢。誒 換個路啦，你其實係。咁其實係即係有啲鬼循嗰種嘅，即係換咗個腦，咁你咪即係等於有個新嘅身體啦。咁但係即係佢就話，即係你本身嗰個人其實佢即係個潛意識同埋佢嘅個性其實本身都喺度嘅，所以佢哋之前就要做一啲即係好似 preparation 咁嘅嘢，令到佢壓抑咗佢本身嘅意識咯， 跌咗落去你個深層潛意識度咁解，所以 係啦，即係壓抑咗佢咯。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其實即係話個手術都唔可以100%令到即係之前 body 嗰個主人係冇曬， 會話冇咗嘅，係啦，唔 會冇咗嘅。但係佢就壓抑咗，就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咯。即係其實都係受控制或者受禁錮嘅感覺咯。你會見到係。係。咁同埋我有一個場，係有一個場口我係好中意嘅，就係佢哋玩bingo嗰下。 係。即係 個班， 好似班人玩魚咁啊都。 系啊系啊，系啦，同埋你會覺得嗰個場頭市即係嗰啲以前嗰啲黑奴嗰啲奴隸市場啊， 拍賣啊， 係啊，係拍賣啊咁樣，其實佢話冰奴 買啲 拍賣嚟啊嘛，就賣奴隸嗰個場頭咯，咁但係佢用咗一個我哋玩冰奴啦咁樣，而冰奴其實係一啲叫做以前即係一啲中產白人嗰啲上咗年紀嘅白人，佢哋好中意喺 party 度玩噶嘛，即係呢個係佢哋嘅吸神嚟噶嘛。咁你會見到佢好巧妙將呢一樣嘢，即係呢好似好無傷大雅一個白人嘅玩意擺返，即係結合返嗰個影像，好似一個奴隸市場咁樣囉。咁你會見到其實佢嗰個隱喻係好明，即係你會睇得好好明顯嘅。 嗯， 係冇錯冇錯。咁啊，係啊，同埋我好 buy 佢嗰個催眠效果，嗰場嗰個效果，即係真係係好簡單好。冇特技，但係就真係咁樣一路搞，叮叮，跟住哇點樣沉咗落去，咁即係有少少影像特技啦。咁但係望翻出嚟，即係嗰種掙扎喺個井底，好似井底喐唔到，望翻出去個窗口，其實就係你個 POV。咁嗰個即係一啲好簡單電影語言就交代到，咁好實嘅個感覺。咁加上嗰個角色都好嘛，嗰個黑鬼，黑鬼係咪好出名？佢之前做過邊套劇啊？定我都唔記得。 我唔出名。 唔出名嘅。哇！但好戲好戲喎，即係係咯， 係啊，其實成套啲人都好好戲，其實女主角都好正，我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有少變化好大嘛，即係多一間咗之後咧，之後嗰個演繹兩樣完全唔同嘅， 係啊。同埋佢同啊，即係朋友，即係男主角朋友傾電話嗰一幕真係好正咯。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嗰個。 即係唔止個對白正啊，係個演繹都正，因為佢你見到即係佢主戲好似係。有變化，但係你佢影翻個影像，佢個笑係完全冇表情噶嘛？ 係啊，扮曬嘢，但係其實就即係知道係係啊，係咯，即係互相試探嗰邊個係啦，嗰邊個黑鬼又本身肥嘟嘟嘅，但係原來冇鬼精明喎。 咁啊，嗰個黑鬼又真係好過癮喎，嗰個黑人 friend。係啊，你有翻個 真係全場笑點咯，真係。 系啊，笑點，但係又話有個結局，最後 ending 有啲唔同啊嘛，網上話，咁啊話唔係個黑人 friend 嚟到嘅喎，話係當地差佬嚟到就見到佢係黑人，話 help me 咁嗰下就捉咗個黑人，即係係個男主角係話佢係殺人犯咁樣嘅。 但係呢個係邊一度嘅 version？ 我唔知喎，網上傳流傳 version 喎，話係嘛？我唔知喎。 即 係可能有多個版本。 係 DD 嗰度有呢個版本嘅。系啊， 呢個就叫回歸翻，只係數珠講黑人被歧視。 喂，呢個片段有得睇㗎，當年有冇接翻個群組啊？ 如果佢係用咁嘅 ending， 我諗佢可能拍咗兩個 ending， 但係呢個 ending 嘅話就會成套戲個感覺睇完就會有即係就係嗰種咯，即係你成套戲都係壓迫㗎啦，但係你去到最後都係唔舒服咯。但係如果而家呢個我哋喺戲院睇到嘅版本。就會令人最後舒服翻咯，係，即係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嘅，係啦，即係會有個唔同嘅地方。咁當然你話兩個ending， 我又覺得即係Ethan係另外一個 ending， 我覺得都冇話唔得嘅。 咁亦都 OK 嘅，咁成個感覺都會有，即係可能更加出啦個主題。咁但係如果以一個即係我頭先講話成個嗰個觀影體驗嚟講，我覺得而家呢個 ending 就會比較舒服啲咯。 但係我覺得如果佢用翻呢個所謂暗黑版 ending 啦，咁咧我就覺得會 暗黑版咯， 連翻套戲啊，即係佢跟翻都係繼續一路係講緊嗰樣嘢。就唔會話好似最撚尾甩咗咁樣咁咯。 我覺得如果其實佢真係跟得足咧， 係個差人咧，一個開頭咧截停佢哋架車嗰陣咧，咁啊，唔係即係佢問嗰、那個 已經唔係好妥佢噶啦， 車牌啊嘛，咁其實正常啦、啊，咁但係點解佢會問埋個黑人咧？咁、那個女仔都幫佢口嘅，喂，唔係佢揸車喎，點解你要查佢車牌咧？咁如果你呢一度你食翻個尾，嗰、那個即係所謂暗黑 ending， 佢係個差人唔理三七，而家見到個黑人就諗住係佢， 又拉， 係啦，就拉佢，其實應該係佢先係搞事嗰、那個，咁或者佢殺人咁，咁呢個就應翻個體，同埋佢首尾呼應啲咁咯。 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認係到咁咧，我覺得就直情唔係拉添咯。其實你落實，你 射低佢，冇錯， 係射低佢。 其實你真係射低佢嘅，你真係可以射低佢。 我覺得係，佢應該直情 係啊，因為佢已經係即係你見到有人 知係射低咗佢，咁我都估得到。 係啦，因為你見到其實已經有人即係受咗傷啦，你唔知佢死咗未啦，跌低咗啦，然後佢攻擊緊個女主角啦，咁其實係掹槍係合理㗎嘛。 喺法國同埋喺美國係日日發生緊嘅， 係咯，蚊槍係合理噶嘛，所以 我哋喺後邊咧再加一個中國佬喺度切緊魚生咧，跟住佢騎低埋個中國佬仲合理，嗰陣成套嘢即刻搣曬聲嘅，我覺得係啦，係。 我覺得好有趣嘅， 佢個村其實有嘅， 有 嘅，佢喺度切魚生亦都好合理嘅，其實係 咯。 其實咧，我覺得好合理啊。我覺得很合理的一樣嘢，即係佢即係咧即係佢嗰個位其實係處理得好嘅。咁即係當然可能佢唔想，即係其實你都見到佢退之餘咧，佢想講之餘，其實佢又唔想去得咁盡嘅。咁所以點解佢最後個位佢亦都唔講嘛？即係一來唔係我哋即係唔係嗰個暗黑結局啦，二來就係佢喺古仔裏面佢都冇講到明話係啊，我哋。就是將你哋黑人當做一個物件啊，當做一個死物啊，點都吹啊，佢唔係咁噶嘛，佢只係話點解揀黑人，冇噶，冇點解噶咁樣。 係啊，個人喜 好 純粹咁啦。係啊，呢期興啲人想做黑人冒換咯，咁樣。 係佢係淡化咗嗰個色彩嘅有少少。咁其實反而同咧啱啱過去嗰年 Hollywood 即係你會見到過去嗰年就係 Oscar 嗰扎卡納電影係嗰個衝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即過去嗰年嗰啲卡拿電影，佢係好直接話俾你聽，係啊，我哋黑人係被歧視㗎，到而家都係被歧視㗎，我哋係弱勢社群嚟㗎，我哋點點點，即係好直接講呢啲嘢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人會覺得啊，唔係咁㗎，好似都喂你哋都黑人做總統啦，即係都好似即係好似睇落都應該冇乜嘢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會係好多人咁去相信嘅一樣嘢啦。即尤其你不是美國人又沒有去過美國的時候，可能你更加看不清這些東西。但是他這一套戲呢，即今次這一套Get Out 呢，你就會看到是啊，不是就是你們所說的，你看好像沒什麼的，一開場看女主角白人又即完全 racist 的，然後亦都即可以跟一些黑人的朋友是好即好像普通，即好像沒有東西完全即是那個種族的 barrier 完全沒有這樣去做朋友啊，這樣甚至去戀愛啊，這樣那你會見到好像是真的沒有，還有你就男主角剛剛去到那間屋的時候，你都沒有感覺到對方男即女主角父母是好像即覺得不舒服啊，或者有少少 against 他啊，一開始沒有的嘛，即接他入屋的時候即都沒有說很特別，是啊，很特別咁樣，即係可能望一望或者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完全冇呢一樣嘢嘅。甚至個阿爸都係同我講：，係、哎、我先係諗啊，白人就白人家庭就黑人工人，但係就唔係你諗嗰樣嘢嘅，雖然睇落就唔係咁好睇。喂，呢啲其實聽落好 make sense 喎， 即係你聽完你可能你會接受咗佢個解釋，覺得係喎、即係可能有時啲嘢唔好咁睇表面啦咁樣，即係你會可能會咁樣諗嘅。咁但係你一路發展落去，你發覺其實佢哋意唔接，其實佢當你真係一個物件咯。即係甚至乎你見到女主角當男主角俾人拉，即係唔係拉就俾人俾佢阿爸佢捉咗之後，佢翻上網，佢上網，佢又喺度好似。你覺得佢上網睇啲 NBA 嗰啲明星啦，你覺得佢係好似睇緊 catalog 咁噶，即係你係好似揭緊雜誌睇 catalog， 我買邊件衫好咧嚟緊嗰種感覺嘅。 上緊淘寶 啊嘛。係啊，係上緊淘寶啊、網購啊、上去 shopping 啊嗰種感覺，即係好 casual， 好不即係好不經意嘅，即係佢啱啱可能捉咗條友去即係。佢嚟緊就冇咗噶啦，即係嗰、個人就會冇咗，但係佢係完全唔介意，佢好似哦搞掂咗呢件啦，咁我下邊搞邊個好呢咁樣，即係好 OK 做成件事。咁所以其實成套戲就係一路喺度講緊就話你覺得好似唔係喎，表面上都好好喎，好平等喎成件事，甚至佢哋表現出嚟都冇一個令即係令人哋覺得佢歧視緊你，或者佢覺得你有唔同嘅地方。但係佢認知嗰樣嘢，佢咪當你係一個物件咯，或者當你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好即係好諷刺嗰句對白就係話黑人係一個潮流咯，即係嗰個 party 裏面有一個有個白人係咁講話，哎而家黑人係潮流嚟㗎咁樣，咁即係呢一句係都係會係令人好唔舒服，同埋佢真係當你係即係係一個死物咯，你先會咁樣講嘅。咁然後你聽嗰啲人亦都會覺得係即係咯，你黑人不是一個，即係直情你唔係一個自然而然嘅存在，你只係一個潮流咯，即係嗰個感覺咯，係啊。咁我覺得嗰啲對白啊，同埋即係其實我覺得無論編劇或者係個導演，其實佢個功夫都係好好咯，即係佢可以拿捏得好準確，就係話佢唔係即係佢唔係平時我哋睇開嗰種就係話啊走埋嚟同你講嘅死黑鬼乜乜乜嗱，呢、這個就係一開頭嗰種個差佬啦，接平佢嗰種感覺啦，就係、是、明明唔關你事，我都要 check 你，因為你係黑人嗰種感覺，嗰啲就比較我哋常見啦，喺其他電影裏面。但係你喺呢一套戲裏面見到嗰啲白人嘅態度咧，係唔常見嘅，即係啲人好似即係哇好睇嚟好似哇好好喎，跟住即係有一個就問，仲要問啦，喂其實黑人係咪好勁㗎嗰啲咁樣啦。即係呢一類型嘅說話，即係好似佢哋好似好仰慕你哋咁，但係嗰種仰慕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嘅仰慕，即係真係即係大隻大隻馬騮識講嘢嘅馬騮，或者識表演雜耍馬騮去到一個 party 裏面嗰種感覺咯，反而係似咁。然後你會見到party 裏面咪有一個即係個盲人啦，嗰、那個畫廊嘅老闆啦。你初初都以為你，因為佢嘅對白咧，佢講嘅嘢，你會以為佢啊，佢會唔會係呢班白人裏面最正常嗰個咧？即係或者係最諗嘢冇咁偏差嗰一位咧？你都有呢種諗法嘅，因為喺個 party 裏面佢嘅表現係比較正常。咁同埋佢都有講話，嗰班人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你又會諗緊啊，咁係咪即係暗示你就好知道你自己做緊乜咧？咁樣。咁同埋佢又真係好欣賞呢個男主角。啊！你攝影嗰、那個即係嗰個角度啊，或者你嘅相係好有即係好 powerful 啊，佢又好欣賞佢。咁你會即係最初你會對呢個角色有少少好感嘅，即係會覺得啊，佢會唔會都係幫男主角嘅咧？咁但係原來就唔係，佢咁欣賞你，其實係因為佢係睇中咗你，佢 bid 咗你翻嚟。 睇中咗佢個波子同埋隻眼啦，佢 係啦，就睇中咗佢。咁所以就話佢成套戲就係、是講緊一個 message 係一種都幾恐怖嘅 message， 就係話你有時你唔好睇，即係但係睇嘢唔好睇表面，即係你以為啊對方對你態度好 nice 喎，好好喎，即係但係佢可能真係當你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舒適嘅 product 啦，或者係一隻好特別嘅馬騮仔嗰種感覺咯。係啊，所以呢一個 歧視或者呢種即係先係心寒嘅嘛，即係心寒嘅地方喺度。 系啊，呢、這個真係好心寒嘅，因為睇唔出啫嘛。你表面上，你唔知道，你仲以為啊，人哋好欣賞你啊，佢哋好睇得起你啊，對你好好啊，你仲以為係咁咯。但係其實佢哋個骨子裏嗰種感覺係仲恐怖咯，即係佢， 即係你可以話最，我覺得最失意嘅地方就係個表現上面好似好文明，但係佢，我話點解冰龍嗰幕好正，就係話因為佢係令人聯想起呢個黑龍買賣，即係話你呢班友仔好似已經好文明，但係其實你骨子里都同當時即係仲係販賣緊黑人奴隸嗰時候嘅諗法係好唔同，即係仲係覺得我哋係即係擁有你哋黑人嘅，然後你哋嘅生命，你哋即係你嘅才能。甚至係啦，甚至你嘅才能啊，你哋嘅專長，我都係可以係即係買翻嚟，係擁有佢嘅嗰種感覺咯。 係。 係。咁所以呢一套戲就係好難得，即係通常驚嚇片咧就真係冇乜呢啲嘅，即係冇乜 message 好多驚嚇片。即係 Even 就話之前 Lightyear 佢係真係拍得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唔算係有 message， 佢只係拍喺驚嚇片嚟講拍得好好。即系嗰个气氛同埋佢条桥好好，咁但系今次你会觉得无论系条桥啦，佢拍摄手法啦，佢都系令你惊嘅。咁同埋系佢即系更加系难得嘅就系竟然惊吓片有 message 咯，即系有咁应该有咁重嘅 message 咯， 系 好少有咯。 我见网上咧有好几个人都提过呢、這个黑镜啊。 即 系 Lazarus 嘅一套好出名嘅系列啦，即系其实都系费尔奇物语咁嘅嗰类嘅。咁你知鬼佬啊，不嬲都有噶啦，即系吹拉松啊。咁但系黑镜咧系做得比较出色嘅，即系唔系话嗰啲好流啊，咁或者其实都系搞笑啊，即系惊完就搞下笑。即系佢系几提出到一啲即系佢想提出嘅嗰个题材嘅嘢嘅。咁有冇睇过啊？系啦，咁如果有睇过嘅朋友咧，佢甚至会联想呢套戏里边，即系嗰个男主角，即系佢就系跌咗落嗰个催眠嗰个空间嘅时候，佢话直接会谂起呢个黑镜呢一幕啊，即系其中有一幕。咁其实如果你比起上咧，其实我都觉得系黑镜系做得好啲。 啊，容易明白。 即系如果你有睇过，你就会比较到。即系如果可能你话你电影咁，其实而家好多。反而上戲院的戲咧，佢未必是最好的故事或者最好的製作。你 Netflix 翻嚟近年就係、是、佢其實買咗好多即係佢買咗好多一啲好嘅戲啊。即係其實佢可能佢原本嘅戲嚟嘅，即係好似嚟緊都有幾套啦，係啊，即係嗰套咩玉子啊嗰啲都係，即係其實原本係電影嚟。咁其實佢哋買咗個版權翻嚟喺 Netflix 播，咁變咗所以佢有好多啲作品嘅嗰、那個。個質素都好好，咁所以如果你睇過嗰啲，可能你再睇呢套咧，咁你會冇覺得呢套係即係冇你而家覺得咁好嘅，因為你有更好嘅嘢。 係明白。 咁但係我自己咁睇咯，因為我覺得呢一套其實你可以話佢唔即係佢啲驚嚇位或者咩，佢唔算係即係好即係或者係話真係好頂尖啦，我覺得。咁但係佢係又係嗰樣嘢咯 ，balance 咯，我會覺得，即係佢當佢想有個 message 帶出嚟嘅時候，佢喺推劇情、專客位同埋佢嘅 message 之間，其實佢攞到個 balance 咯。 嗱，同 埋即係呢個都係 啊，即係當然佢係一個題材啦，喺荷里活度但係好少去講其他種族喺即係美國嘅問題。 即係通常一講美國問題，即係種族嘅就係黑人嘅，你唔會 講 話亞洲人啊，唔會講話。 就呢套戲裏邊，事實上佢好奇怪就係佢 好有日本人喎。 佢係啦，嗱日本人咧係好特殊嘅種族嚟。係。即係如果你佢哋鬼佬咧，其實係日本人係睇高好多事。但係你平時黃皮膚咧，其實係咁嘅。白人一定係。是第一位的、即如果你讲种族咁、跟住但係原来黑人呢係第二位喎咁你一路排嘅咁就排到阿叉呢都未排到中国人中国人差唔多戰底、即尤其是而家即其实以前都唔 之前呢有一套戏咁佢唔係驚嚇片嘅笑片嚟嘅咁佢有提即佢就唔係中国人嗰个土人嚟嘅就係嗰个我一时顶唔起佢个名字，佢就系做新花车看刀奴嗰位。 哦，系啊，我知道你讲边个，个揸。 系啊，咁佢系嗰套 戲係我記得睇先，英文我唔係好記得，中文係譯咗做豬頭漢堡包嘅。嗯，系啊，咁佢系讲一个韩国人同一个黑人嘅故仔，咁佢即系其实系即系类似啲奇遇故仔嚟嘅，但系中间佢都有涉到一啲种族嘅，即系有啲种族嘅问题喺里边嘅，咁我觉得嗰套都几特别咯，叫做。 唔系，系噶，即系中国人咧，通常出现喺荷里活电影入边咧，佢好少讲歧视呢个问题。 嗯， 系。 即係佢反而好似啲戲入面咧，佢會俾翻你一啲尊重。嗱，除非咧，你講嗰啲唐人街嗰啲咧，佢又攞嚟笑嘅。 係。 嗯。 其實如果你睇呢個《捉鬼敢死隊》，即係而家嗰個女人版，其實係有笑啲唐人街嘢。但係佢根本佢而家嗰個基地根本就係一間中國餐館上面噶嘛。 係。 喺中國餐館度出動咁樣，其實佢係有笑啲中國人嘅嘢。咁但係唔緊要嚇，即係。即係其實咧，佢哋探到個問題咧，係我覺得佢可以講魔啊，成種即係黑人啦。不過佢哋係咁嘅咧，因為你成個俾錢入場嘅人咧，講咗一句啊，中國人其實唔係好會俾錢入場睇戲嘅。即係我講係即係北美啦嚇。咁所以其實你做嗰班人市場就死得㗎。咁反而咧係你喺啲鬼佬戲院咧。直接播翻中文片啊！即係我意思，大陸嗰啲啊，係滿座啊，即係會有中文去睇。咁其實佢如果佢直接喺嗰個主流社會度講中文咧，就未必咯。咁其實佢主流社會做嘅都係做唔係白人就係黑人咯。即係有黑人電影呢樣嘢嘅，即係佢成套戲咧都係黑人去做，但係都係呢個呢啲未必係即係頂級戲。 佢哋比較 local 啲咯，嗰啲即係可能比較少太浮咯。咁但係即係譬如好似上年 Moonlight 都屬於黑人電影， 係 好多黑人嘅， 好大市場㗎，係啊，因為其實好多黑人㗎嘛，事實上係咯，即係其實黑人咧同白人咧，其實佢哋都係主流社會㗎啦。其實喺美國佢哋係 dominant 嚟㗎，即係其實只不過你呢兩種人仲係有衝突啫嘛。即係如果你計主流，其實黑人都主流嘅。所以其實中國人是相對是弱勢的，所以其實不知道我自己看的時候，我自己對這些即係講這些，我覺得我不是看得好，係啊，即係我你講巨慘算罷啦。 喂，咁都啱嘅。喂，不過講翻套戲咧，我覺得咧，只係佢成本低啦。佢有場戲嗰個嗱，即係而家劇透啊，咁啊阿公跑得快，一定有古怪。哇，嗰、那個！即系夜晚深宵出到嚟行，即系喺个花园度行下，突然间咧对面有个人系咁跑埋嚟，喂咁啊好简单啫，又冇乜特技，但系嗰个惊到效果咧，即系我觉得几正咯。即系呢套都系玩呢类。 佢突然间转向嗰下又变咗搞笑喎，但系 啲人话咧嗰个知唔知明啊？嗰个直觉假心嚟噶，咁啊变咗睇惯嘅，咁但系最后有啲呼应咯，因为 ending 即系剧透啦，最后就由翻嗰个人即系扑跌佢嘅。又系食翻嗰下冲出嚟咁样，即系叫有少少串连住咁样，即系我即系几棍嘅，即系呢啲情节，即系香港人要学咯。即系其实你话，哎，系咪拍嘢好下下好重成本，好鬼个场面调度要好复杂，又唔系佢摆定由远跑埋嚟，跟住配合翻个气氛，吸翻到佢个表情，跟住一个转身走咗，即系嗰种诡异咧，有啲深寒感觉，咁又做到嗰种惊栗效果，咁即系香港可以学下。 哦，佢呢一場其實同個阿婆突然之間嚇，同個男主角解釋點解佢要掹咗佢嗰個電話嗰條線啊，都係好似嘅，都係咁樣其實冇乜嘢嘅，但係佢就俾到個感覺你就係、是、哇好詭異啊，到底做乜嘢咧嗰種感覺咯。 係啊，同埋即係證明係啊，開始叫做滲透有蠱惑咯，啊即係。好似背後佢做咗好多嘢，表面係糖衣包裝，即係有呢啲咁樣，佢一層層咁樣不停咁做嘅，即係包括個喺嗰個 party 啊咁樣，但係就觀眾牽住走個懸念就究竟個女朋友點？好似個女朋友無辜，唔知係老阿爸阿媽有事啫，或者佢家族有事啫。咁但後屘就再講，原來哇鎖匙一直喺我手咁樣， 咁啊即刻又 知道 個女朋友都奸嘢，咁啊一層層咁落咯。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呢啲劇情啊鋪得幾靚，即係叫我就話有劇力。咁啊啲中間有啲場景啊有張力，咁啊所以我就覺得呢套就真係還原翻啦，即係電影最基本就咁咯，都唔使得幾嘅，係嘛？你睇得靚嘅啦。 咪即係其實佢 twist 到你嘅。 係啊。 佢 我都 OK 喎， 衰鬼仔。 系我唔知啊，我可能因为我即系听大家穿晒桥，我觉得唔系，其实都大约估到系点 啊。我完全唔知噶，个古仔我睇嗰阵 OK， 我一啲都唔知，我就系知啲人话喂好正啊，喺度今年即系咩必睇咩，咁我依咁啊咁真系睇下啦，要系嘛嗱，即系我讲我唔系今个礼拜睇嘅 OK。我睇好耐㗎喇 ,ok? 咁就睇咗陣呢係有即係梗係有啲期望嘅，咁大家嗰度咁勁係咪，咁係咪會唔會期望過高咗呢，所以我覺得冇冇呢，我唔知啦，有機會。係啦。不過你頭先話嗰啲位 twist 唔到我囉。係呀。 冇錯。 咪真係好正常㗎咋，我覺得佢呢個鋪排呢對我嚟講梗係咁㗎啦。係。 即 係你俾我都 咁 死啦咁囉。就冇錯啦，佢轉橋嗰下我就反而估唔到囉。即係 咁 係佢成家人其實係個局呢啲，咁你都預咗啦，梗係夾埋㗎啦。不過即係我就都係估佢係，即係如果就咁睇嗰陣都估係正常嘅，即係佢都係催眠咗佢呀，或者唔知點樣呀，咁 一係就可能俾人販賣器官呀，一捉住佢，一係就甚至乎溝啲呀捉嚟食呀咁樣之類㗎嘛。 咁唔係嘅，咁你因為你見佢實在整咗啲人做咗奴隸嘛，咁你心包唔知點樣整到佢咪即係控制咗佢咁留低去做嘢咁囉，即係我都係諗係咁。咁但係佢奇怪就乜原來其實可以用交換靈魂去講嘅呢件事。 係冇錯冇錯。 咪因為呢種交換靈魂嘅故事呀，其實之前已經好多套㗎啦。佢嗰啲就用魔法嘅。即係其實可能嗰個人呢，我已經唔係嗰個人嚟㗎啦，其實係之前唔知邊個人將個靈魂轉咗過去呢種呢，係玩好多次嘅。 又或者係機器咁樣呢，突然間轉咁就搞掂咗咁樣。 佢咪念個咒咁咯，即係好似阿抄批咁啊，即係好似阿 Chucky 咁咧。係。咁嗰啲就魔法系啦，咁佢呢度佢就嘗試用一個都唔知係咩嚟啦，你見佢開又開個腦咁，但係如果你換咗個腦嘅話，就唔會有原本個人個意識嘅。咁到底佢做乜咧？咁佢局部可能啊，你我幫佢諗埋啊，佢都冇諗係嘛？咁咪局部換咗佢個腦咯，你可以㗎，即係起碼啲科幻片有啦，局部換咗一啲部分落去咁囉，可能係咁囉，咁唔知佢都冇解釋 ,ok, 咁但唔緊要唔緊要，不過我覺得嗰樣嘢就其實佢係如果佢後面呢一路就係咁樣，跟住就殺返出嚟呢，咁佢就破咗佢一路講緊黑人問題呢個問題。係 囉。 所以點解我話點解佢講咗八成嘅呢樣嘢，跟住去到最尾突然間轉咗個 topic 呢，咁即係我主要都係呢樣嘢，我覺得我唔咁鍾意咯，即係我即係你可以出小弟出咗出到連個主題你都扭咗，咁就其實唔得嘅，其實你喺社會上嚟講即係橋可以出，你可以係第二樣嘢，但係但係你都要黐返住頭先講緊嗰個黑奴啊嗰樣嘢㗎嘛，咁佢其實佢冇啊，佢根本就唔係黑奴㗎嘛，即係根本佢屋企喺度奴緊嗰幾個唔係奴嚟㗎嘛，其實你覺得啫，但係其實佢爺爺嫲嫲嚟㗎嘛，係囉，不過佢整乜嘢就要著返啲咁嘅衫，咁我唔知呀， 就俾返個身份㗎嘛，點解突然間變咁後生咁解啫， 唔係呀，佢主要目的係要令你諗佢係黑奴呀，即係令你觀眾去 sidetrack 你，咁點即係何必要咁做呢，我真係覺得係一個戲劇上何必要咁做，咁所以你話嗰個我 turnic 嗰個 ending 呢，就反而我會覺得咁樣好啲，因為佢兜返返 切返個中心市場 返返返返，原來都係未離開嘅，都仲係喺一個即係嗰樣嘢仲係原來最尾話俾人開頭嗰、那個嗰、那個佢係咪開頭嗰個差佬嚟嘅，因為我冇睇過嗰個 turnic 嗰個係咪就係開頭截佢嗰個嚟嘅，定唔另一個嚟嘅， 呢個唔係好肯定， 即總之係白人嚟㗎啦，總之係白人差佬，咁拉佢咁兩個添，係啦係啦，唔係佢個 friend 嚟，只不過係差佬咁你呢個佢個 twist 係、你以為差人嚟救佢啊嘛？係原來唔係，咁仲反而仲拉咗佢咁或者係啦，頭先都講啦，其實肥低佢會更加，即係仲 肥低佢仲到位， 係啊，仲到，係啦，我覺得係咁，即係你會到啲，即係相對你頭先講緊嗰個黑人問題啊嘛， 係咪？ 我個 friend 一落車 嗰下，上啫，純粹我講緊 係。幾驚之後變咗笑片啊！再之後， 乜未咩？ 啊，都差唔多啦。 佢個 friend 去報警嗰陣已經係噶啦喎，係咯。 因為佢個 friend 自己報啊嘛，係嘛？ 那個差館的人不是說叫當地來聽的嘛， 是直情 請那個位置已經很好笑的了，是的，就當我傻佬那裡已經好笑了，那裡是的， 是的，嗯 OK 啊，不知道啊， 那 OK 我沒說到 你差， 都 是 不知道，對我來說這些故事就不是，就是你首先是我有看了其他的東西嘛，是的，那你很多人沒有看，是不是，是的，咁你點可以咁講咧？係啊，即係如果我有睇其他嗰啲，咁我覺得其他啲寫得好啲喎。係。即係意思黑鏡啊。係。係。係即係我嗱呢、這個我係轉述咋，人哋喺上面啲評語咁寫啊，不過我都認同。咁其實黑鏡裏面嘅故事咧，其實係寫得好過呢個嘅。 嗯。 係。啦，咁人哋都係帶出一啲唔同嘅問題嘅，係咯。係。即係同樣亦都有啲係有啲變咗係中間都有啲好笑啊咁樣嘅。即其實是一樣的，是 的，明白， 咁啊，我覺得唔係話對我嚟講，即係個人嚟講咧，我冇覺得特別出色咯，係 OK 咯，係咯，咁我唔知啦嚇，咁佢的確好高評嘅，係，咁大家有興趣咪去睇下咯，即其實好唔好睇都係你自己中唔中意啫嘛，啱唔啱啊？咁啊，不打好中意，咁 OK 嘅，係咪？咁或者我覺得普通咁樣，係，咁大家因為嚇唔同嘅呢個 expectation 有分別嘅，又會唔會啲人講大咗，所以我會嚇期望高咗咁？咁你高咗就會失望啊，係咪？ 嗯， 係咯， 係，冇錯， 有機會係咁嘅，係。咁大家睇下呢套點都值得入場，咁總之就係咯，係咯。 同埋呢套嘢咧，其實嗰、那個， 但我差唔多啦，係咪？ 我講多兩句。 喂，我想講下，係你講。 就係、是、咧，其實佢呢套戲個驚嚇位唔係咁多嘅啫，嚇、啊。佢通常都係用聲嚇你嘅啫，嚇。同埋即係你嗰個頂 多 都係有心寒，嚇。血腥啊，基本上加長。 頭先有冇講過佢揾啲棉花嚟塞住耳仔嗰度？ 冇。 啊，未啊，冇提過啊，係啊。 不過估到你傾偈有講過，你講埋啊。 嚇。係。佢就係嗰個黑鬼，咁其實佢成日俾人催眠，就係因為佢聽到嗰、那個阿媽啦嚇喺度敲個杯嗰啲聲啦。咁咧佢搞下咧，俾人綁住嗰個，咁佢又發現到有啲棉花個喺個sofa 嗰度。 個 sofa 係 刮爛咗。 係啊，咁佢又。後尾就係塞住咗隻耳，咁就避開咗呢件事，咁就可以反擊到咁樣咁啦。咁但係佢嗰段真係好笑咯，一睇。 係，我都覺得幾好笑嘅真 係。即係有啲整蠱專家之類嗰啲咁咧，啊，係又 寫，跟住攞埋個鹿頭嚟做武器。 係啊係啊。 係啊，攞個鹿頭嚟插。 身體直情話即刻聯想起嗰套 藥到命除。 藍色藥水嗰套咩話？叫做咩話？ 藥到命除。 藍色藥水。 即係阿假嘅。啊！嗰、那個啊，嗰、那個嗰、那個都去咗個醫院嗰度咧。 哦，我知道知道。 嗰個咩？ 啊，我知道。藥到 命除 啊！黃線啊嘛，好多黃線嗰度。係 啦係啦，好多 唔記得 喎。食麥魚飯嘅嗰個叫咩？ 係啊係啊，話從此唔敢食麥魚飯嗰套啊。 唔係，我即刻取食麥魚飯啊！睇。哇！好肚餓啊！睇到我哇正啊！ 係啊，話咩游水無厘頭成個泳池都係線嚟噶嘛？係啊。 我觀感好多時同大家相反嘅。 哦咩？藥到命除。 藥到命除，冇錯啊！我真以為即刻諗起啊！唔係一真係喎，因為開頭佢有架車又撞鹿噶嘛， 係啊， 係啊，啱啱啱。 咁最尾又真係揾隻鹿頭插死 咯，同埋佢又係咁 樣嘅。呢個就入到命除冇咗啦嚇，即係佢冇喺個後邊再出鹿嘅，但係其實本來係有嘅喎。 係，有個鹿頭男。 本來有 嘅， 係啊，有鹿頭男呢樣嘢嘅，佢吸咗。咁啊，新年都有問過咧，有咩意思嘅嗰度？ 係啊， 咁但係我唔知啊。咁其實你如果你真係要諗，可能係。鹿本来是猎物嚟噶嘛，即系你打猎好中意就系打即系鹿，正正鹿头咁样。咁可能佢就咪系个猎物杀翻死个猎人呢样嘢咧，佢想讲嘅。 系啱，可能 有会唔会有少少咁嘅寓意啊？ 反翻转猎，即系猎物去反击。 系咯， 系 咪啊？会唔会有 咁 样 嘅？系有啱啊，有 可能系啦吓，我估啫。系咯，即系其实如果唔系就嗰度好无厘头。 系啊， 系咯，咁同埋事实上喺。外國啊，啲公路咧，的確有啲地方係真係會動個牌喺度叫你小心啲鹿，因為鹿係突然間走出嚟噶嘛，唔到牛啊。 嗯， 飛 啊嘛。你香港牛咁，係牛都會走一條路去到新嘅，咁但係牛慢噶嘛，即係你會離遠已經見到佢噶嘛，但鹿唔係佢突然間走出嚟，咁你咪會撞，即係真係嘅，真係成日有啲咁嘅意外，咁所以佢會叫你小心 啦，點會有鹿？咁香港冇鹿噶嘛，係咪先？咁但係當地啊，可能好多嘅。OK， 咁我唔知啦。咁外國地方係乜鬼嘢都有嘅， 係咯。係。同埋有少少側寫嘅，即係佢阿媽交通意外，瞓咗喺度冇人救嘛，跟住認翻鹿嘅屍體。即用嗰個嚟勾翻起佢， 有啲關係 係有啲關係，咁啊即係食相重嘅，我覺得。 同埋佢臨尾救翻阿婆嗰度咧咁你唔睇之前咧，覺得佢好屎忽痕啫嘛，但係佢講翻係因為其實佢諗阿媽即係佢救唔到佢阿媽，咁所以佢之後就諗住救個阿婆咁樣咁嗰件事，咁但係結果就 係 咁嘅嘢啦。 冇錯冇錯， 係咁佢係有啲有少少嘅。 係。 但又唔係呢啲唔係咩啫，即係有咯，有少少啲咁嘅位嘅，係 冇錯， 都正常嘅。咁你一度西片嚇，唔係普通嘅嘛， 係 有啲寓意嘅，係好。 好，咁 新年我想我係好快啊，我快幾句好似到啊，即係 未先等新年講曬，講曬未先， 係 啊，等新年講 冇啦， 冇啦，冇好咁好講乜嘢？ 喂，好快地講下喂，五月天演唱會咧，嗱我都明呢個 sci-fi。回头踩国界讲五月天，因为五月天演唱会咧，今次个演唱会科幻元素包装嘛， 竟然 点解？嗱，你要知道五月天咧不嬲咧，即系都即系劲啊！啲人话亚洲天团啊，同 Big Bang 齐名啊，两个世界大战咁啊，即系好红嘅。咁啊，啱啱香港站啦，咁佢以往咧，譬如佢最上一辑嘅就系咩？Just Walk In， 再前一辑就咩？罗亚方舟，佢都中意咧拍套戏包装落个演唱会度嘅，得唔得？咁但系。嗰陣時咧都係留於佢會出場前就有段嘢播，嗰段嘢咧電影數㗎，即係唔差個影像。咁但係你都係當係啊，總之係 highlight 佢哋五個又會白，即係有啲譬如羅亞方舟會講揾石啊撞落台灣，跟住爆開咁樣，即係咁類似咁出咗五個人咁樣，即係會有啲咁樣元素。係啦，咁但係都係通常往往佢又未必借頭段嘅，通常會貫住頭中尾咁樣。咁但係咧都係切割嘅。影片影像你當係過場有啲影像咁解啫，但係今次呢就真係做到呢將嗰段片呢融咗入個演唱會度。點解？因為佢成個演唱會包裝呢就係話五個地球嘅英雄就係、是、五月天嗰五個成員係、有超能力㗎、有超能力、有著裝甲、有 Marvel， 佢五個呢就要打呢個外星人，而最後隻外星人係驚音樂嘅，佢哋五個唱歌唱死隻音樂。嗱咁樣嘅懸念，咁第一已經為好鬼可曾幾愛 feel 咯。咁原來最正咧，佢一出出場嗰段咧， 玩轉地球 咧，係類似啊。咁啊，跟住嗰個一開場出場就五個 highlight 啦，科幻元素喎。咁啊，即係其中阿信就講起超人力識飛天，就出魔法陣嘅。咁另外嗰個有個怪獸啊，彈吉他就係著裝甲，好似 Iron Man 咁樣，但係就兩隻。兩把劍嘅，咁跟住石頭咧就係、是、好似舉即係大隻手可以強化出拳，跟住另外有 Spider 咁樣，咁好鬼動漫元素，打啲人咧勁喎，出曬嗰啲 CG 咧，啲怪獸嚟喎，等身嘅，咁啊集體打喎，即係五個打成百幾隻，咁啊畫面好讚啊！但真係做到咧，係同現場效果升嘅，嗱咩叫升咧？當一拳打埋去咧，現場啲燈係真係啱嗰個秒數著咯，然後就會譬如出。会爆啦，爆炸！佢现场真系有火花，有 laser 射出嚟，系啦。咁啊，影像同个舞台效果穿住。咁而当佢出场啦，嗰五个歌手咧都系饰演翻超即系人民英雄嘅角色，然后就唱歌，跟住就即系总之成个故喺个演唱会入边，佢都系饰演紧入边英雄，佢都系喺度即系 role play 紧，系话要啊点样有个任务，咁点样要完成，咁最后会点咁样？咁最后 ending 咧有梁家辉。即係我哋嘅梁家輝，咁啊，另外仲有個主角就係黃渤做佢哋個阿 head 嘅，咁啊變咗串住咧，成個演唱會變咗就好似佢自己 w o r k i n 緊，咁而啲歌聲有關係救地球事，咁啊撚落去啲快歌，咁啊好鬼 high 嘅，咁啊最後就真係咁樣 keep 框，又講佢最後要 game 啲咩音樂，最後話唱啲主題曲啊，整贏咗，打贏咗只怪獸咁樣咯，咁當然你話啊串就夾硬包啦，咁但係問題佢就做到。即係同個影像中間嗰個串連做得好靚嘅，兼嗰啲影像咧中間又有啲輕鬆啲，有啲笑位，又有啲認真打，咁啊個整體感覺我覺得又即係幾好嘅一個示範咯。即係演唱會可以某啲嘢， 演唱會就好少嘅，係咯， 係啊， 好少咁嘅，係咯。 即係你話去咩啊？大阪啊，環球影城啊，睇嗰啲主題公園嗰啲舞台劇，撚啲現場效果啊，睇得多啊。咁但係哇，即係一個演唱會用咁樣包裝就真係第一次。咁我覺得幾新。 有啲咩仙巴嗰啲啊？唔知阿伯打你知唔知啊？ 哦， 即係你舞台度做嘅啫，咁佢咪有啲投影咁嘅嘢，跟住又等等下，突然間佢有隻真人扮嘅，即係真人扮呢啲大頭公仔嗰啲，咪喺個幕度走出嚟。嗰時仙巴香港做緊噶嘛，仙巴嚟嘅。 哦，明白。 咁啊都有睇過，咁其實有啲似呢啲嘢個升級版啦。咁同埋你頭先咁講，我諗起以前咧 KISS 嗰隊樂隊咪有四個。哇！ 好勁喎，係啊， 分曬嚟咁樣， 係啊，分曬嚟， 即 係 佢哋而家係換咗 啲蘇沃嘅始祖係嘛？ 其實點解咁後生嘅成日都其實唔係嗰幾個嚟嘅，好似而家嗰幾個 係咩？我即係換咗人嘅。 咩唔知啊？我唔知有冇跟咯。有人話係其實而家唔同人嘅。咁但係唔好理佢先。以前咧，即係無線播嘅喎，係 Kiss 樂隊嘅一啲嘅，即係呢啲咁嘅特輯啊。佢裏邊就係超人嚟嘅，講佢哋，即係佢都係咁著嘅，但係佢哇一個識噴火啊，一個咩咁。我谂可能呢啲 idea 都有少少， 会 出奇，系嘛？或者咁以前可能 B 图都有啲奇，佢就唔系变超人啦，但系有啲奇幻历险啊嗰啲咁嘅，咁嘅即系叫做音乐电影啊，咁可能都系类似呢啲概念啦。咁咪 即咩啊 ？Michael Jackson 咯，系最出名嘅 Michael Jackson 啊嘛，系啊， 都犀利啊嗰啲啊。 嗰个 MV 真系冇得顶啊！嗰阵时 就 MV 咯，佢唔系现场啊。 系啊 ，MV 就你点写啊？但系现场佢咁玩咧就。少啲，因為真係幾辛苦嘅。你排練嗰樣嘢都複雜啲咧，唔係就係唱歌。 冇錯。 同埋會 佢聲好靚㗎， 又要攞牌啊！我驚，如果係啊，不過呢個唔係香港啊，呢個唔係香港，唔係香港，好彩。唔係即係話啲物料唔防火啊，咁一陣又話唔知有冇攞呢個咩公眾娛樂牌啊咁樣。 係。但係五月天唔係五月天嗰個係香港㗎。 King Permit 啊，最大鑊係。 我 King Permit， 但係你五月天嗰個係香港㗎，紅磡音樂紅磡體育館啫嘛。但佢做到啲效果 啫， 係啊，我知。咁佢跟住好，佢有現場好多個 mon 嘅。咁佢啲 mon 咧又唔係話純粹一同一個 mon 播同一樣嘢，佢係會因應翻劇情，譬如佢射粒炮彈，即係會有個角色講佢 sniper。咁個 mon 即係由左邊 mon 一路咁樣 fly 過去中間，即係佢會做到啲畫面係配合翻嘅。咁佢差唔多數過十幾個 mon， 成個現場。 咁犀利。 係啊，佢唔係借背後 back， 咁 back 嗰個梗係最大啦。咁另外 back 嗰個咧仲會揭開，後面又會有射 laser 出嚟。咁不過效果好鬼正，即係我覺得又另一種層次，即係唔係話流於好似 Big Bang 嗰啲咧，純粹 sell 你個 sell 個 fans 啦，即係個 fans 效應。咁人哋又真係當 show 咁樣，係一個本身唔計嗰粒明星，佢個 show 都有好有價觀賞價值嘅。咁啊， 舞台本身嗰啲調動 係啦，呢啲燈光設計成個調度諗過曬，仲要串翻去啲成名曲啊嘛。即係當然你有啲揀嚟啦。咁但係喂，咁你過癮喎。 志明與春嬌啊？ 聽唔到咩啊？ 有冇唱咗《志明與春嬌》 啊？咁啊，反而冇。 反而冇， 啲人都估佢會唱《志明與春嬌》 冇添。啊嚟啦！因為你又唔唱翻啊？ 係啊，但係因為有人講咧，話個版權可能唔係相信音樂，因為之後五月天最早係滾石嘅。咁佢之後而家梗係自己開咗，相信音樂就賺到盡啦。咁但係就啲舊歌個版權就可能要同人分，咁啊所以佢都避，佢都盡量唱翻啫。但係佢講緊新嘅歌都講緊呢十年啦， 即係華英雄都唔再係喺馬榮城定。 係啦，我懷疑係有啲咁樣。 雖然一諗起哇，梗係馬榮城作品，但係咦？但係等等先，而家版權唔喺度，係有少少。 係啊，即係你原作者還原作者嘛，係咪先？你出嗰陣時。老闆還老闆， 公司 好多時都係咁，係啊。當你紅咗，你咪自己去開咯。好多時都係咁，係嘛？你儲夠錢， 買翻翻嚟咯。如果真係， 係啊，係啦，未必咁。咁你自己睇嘅，不過就好似都爆曬場㗎啦。你想睇都冇得睇而家。係。係啊。 幾時到幾時啊？ 聽唔到。佢枕住都有㗎，不過好似就嚟呢個禮拜尾場好似，即係呢個禮拜六日，好似今晚尾場咯，我唔記得。係。係啊，爆曬飛㗎啦，係啊，咁樣。 喂，咁不如介紹埋個玩具展先，好唔好？因為趁筆打喺度。 喂，好啊。嗱，我咧就諗住去嘅，其實不過就後屘咧都 係啦，我哋而家 都係啦。一來啦，二來都有啲 friend 咧即刻 send 過嚟，咁啊俾啲相我睇，入邊有啲咩咧？有個好大嘅比卡超，咁啊比卡超嘅車，俾啲相影相。嗱，咁你都知，即係個取向就唔係放我哋青少年啦，或者叫做老餅入去啦。有個比卡超影相。咁二來呢，你知玩具展不嬲有個核心價值嘅，個核心價值呢就係 Tommy 卡。咁Tommy 卡不嬲會有個好大嘅 Tommy 卡砌咗個 Tommy 卡 会喐嘅，即系全部汤米卡出晒嚟，啲车都自动喐，咁佢会跌来跌去，即系会斜一路斜到落底，又会有条楼梯运翻架车上去，咁即系一个好似嗰啲咩Mabel Games 嗰类 ，Mabel Machine 嗰类咧，即系嗰啲不停移动咁样，咁会有个好大嘅汤米卡，咁今次都有，咁但系咧就同上年咧，我望落张相差唔多，咁唔系好大分别， 睇过啦， 系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啲咩咧？咁啊，爆旋陀螺， 好大个铺啊！ 爆旋陀螺而家 hit 紧嘅咩？听唔到咩 ？hit 完又翻翻嚟， 系啊， 翻翻嚟 咧，有新嘢， 有卡点 啊！我见嗰个东张西望，你边鬼？ 我见东张西望都报道喎，咩再掀热潮咁样喎？ 系，咁啊，我睇过主持多啲，我 啱，识睇嘅睇主持， 睇过嗰啲僆仔喺度，唔系好笑嘅僆仔，你问佢。点样可以点好玩法？持久 唔系点样劲？问佢点劲个陀螺？ 持久咩啊？点啊？持久 好搞笑。跟住另外仲有一 part 咧，微影啦。咁啊，微影你知个 band 就都几受欢迎嘅，我都有买微影嘅小巴啊，即系嗰啲儿童，佢有个系列咧，我喺年宵买嘅。佢嗰啲马骝架咧，同埋以前嗰啲滑梯咧，佢系其实文具嘅。可以俾你擦筆啊，低面無字嗰啲棍嘅，咁啊，即係微影就好出，但係微影你知啊，喂，動漫節又有，書展又有， 乜都有， 又有啦，周圍都有噶嘛，信網啊，周圍大把，咁啊唔係 highlight 物品咯，係咪先？咁啊，跟住再計咧，就仲有一個叫做迪士尼星球大戰漫威授權產品專區，嗱望落去幾大噶。咁啊，但係就頭先我啲 friend 影咗相俾我咧，就真係就即係差過信網嗰只嘅，係啦。 咁樣嘅。 起码唔系好见好多，即系起码佢又冇 hot toys 啊，即系唔会有啲大嗰啲，即系几间千年降啊，定咩 千年 啊，我记名差啲 sorry 啊，咁啊类似咁样，佢又冇几间大，即系啱我哋呢啲老饼睇，咁啊 佢有个咩怀旧啊，见到，不过点解怀旧有一拳超人咧？ 有啊，咁怀旧，但系怀旧佢有咩？佢有铁皮玩具。佢食翻個兒童動漫，即係尖沙咀嗰個咧，咁啊有啲有即係 hit 翻有啲鐵皮機械人啊，細細只嘅，咁啊鐵皮玩具，咁但係咧你去咗嗰個叫玩具傳奇嗰個展覽咧，佢喺個門展覽門口都有得賣嘅，咁啊變咗又係唔係新嘢，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有個咩火車咯，咩 Tommy 小咩火車，咁我成日都話嗰個 Tommy 火車頭咧慘白的臉龐嚇親小朋友咁啊大佬。我都唔完全唔明白，湯米小火車 咁講咪個玩具設計細路仔向咯， 係，其實而家事實都係，佢個擺位都係嘅，係啊，佢個擺位都係，咁啊仲有扎卡位遊戲嘅， 仲有散波， 係啦，咁啊變咗就我哋大人去啊，真係出去食煙嘅啫，真係唔知做咩。 我唔係嘅，咁你 OK 翠如 B B 啊，咩美心妹妹啊，咁都或者可以去嘅，佢都揾嚟，即係每日都要揾咗啲名人咁咯。 有美心妹妹啊， 仲有聽日喎嚇，係啊， 我聽日都仲有㗎，哦， 係聽日仲有三日，今年啫，以往你六日，同埋今年咧就首次就叫做衝出呢個九展，就去會展嘅，會展五樓，係啊，不過五樓啊，你冇諗住好似書展咁大啊，五樓好細嘅啫，其實係啊，咁啊五樓入邊仲要兩個喎啫，即係 不過個去 location 好啲，咁你會 展咁啊 方便啲，同埋唔係個感覺係好似 office 好啲㗎，硬係 啊咁啊一定 真係升咗級，唔係講 啊一定升咗級嘅，咁啊長租貴好多啦，嚇九展級數都爭遠啦，係啊。咁但我見現場嗰啲 friend 話都多人㗎，即係你唔好諗住就 哦，咁你擺咗會展咧，好得意嘅，好多人有時咧，逢星期六日啊，咁有時當個節目嘅，即係可能佢就算唔理咩展，佢有時都係行下嘅，即係都係幾十蚊啫。 係啊，明明兩公婆誒走去婚宴展㗎嘛，都結咗婚嘅兩公婆走去無釐頭喺度咁下 路咁啊 ，OK 啦，咪去睇下，咁即係我都係咁咯，即係佢哋又唔係話好話想。有咩特別嘅，即係都揾我地方行下咁咯。 冇錯，即係合家歡。 你會展真係做到喎，因為係方便。 係，咪聽到我哋有群組嗰啲朋友都話，哇，去到嗰度有啲阿爸阿媽喺度話，哇，點解俾錢都要排咁長隊啊？嚇，又唔開多啲隊啊？咁 你食飯都要俾錢嘅，都要排隊，咩關係啊？ 唔係你去得呢啲展，你應該知嚇，係會有呢啲情況啊！即係好明顯有班唔係去慣嗰啲人啊，啊、就以為玩具展啊，細路仔咁樣嚇，佢 唔係咁講啫。你呢啲係 open for public 嗰啲一定多人㗎啦。除非你話嗰啲係啲好業界嗰啲上次嗰啲咧，即係嗰啲咩電影上次嗰啲咧，叫乜鬼嘢話？ 上次阿北打嗰啲啊， 上次啊不打擺嗰啲啊。 啊嗰啲嗰啲 Finmark 嗰啲囉。 係啊 ,Finmark 嗰啲咪 ,Finmark 係啊嗰個台嗰個 B2B 嘅。 係囉。 係啊嗰個外人你即係你就咁現場入好貴㗎 ,3000 蚊㗎。咁你就咁 walk in, 係 啊都去貨業界嘛。你早登記，即係一早業界名義登記唔使錢嘅，但係你現場 walk in 入要3000蚊， 咁犀利？ 係咯，佢 B to B 啊嘛，佢入去貨你傾生意，佢其實冇嘢睇嘅入邊，即係你冇嘢可以參觀嘅，全部都做嘢嘅，大家咁解。 係啊，多嘢睇啊，好多明星嘅。 係啊係啊。 係咁係，係你入到去你又發覺又有好多 好多 好多海報啊，或者啲 未來電影都好多喺度啊。 係咯係咯。 一轮一轮咁又影相又剩 啊， 都 升 咗 个 最多好过平时， 诶见晒啊咁仔啊， 啱 嘅 啱 嘅，系咯见晒咁仔啊大佬，系咯系咯，嗯 好啊， 好咁啊，大家有兴趣就去睇下啦，最完 B 就过咗噶啦，系星期六啊冇啦，咁啊睇第 听日啦，做到听日， 听日冇明星喎系嘛， 听日冇明星喎，但系原来话20号咧有翠如 B B 喎，即系寻日。 有啊， 系开场 啊， 开场 系啊，下昼两点啊，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系咯，但系我见啲新闻报道讲都唔系讲嗰啲嘢，又问嗰啲 停 止啊，跟住又话咁瘦仲要减肥啊，咁全部提都冇提过个玩具先，系咯，即系幅相系玩具先影，但系冇讲内容， 就冇讲个玩具先， 系啦，即系呢个可以讲两句嘅，因为成日我觉得香港好怪，即系你唔好话外国啊，外国就一定揾相关人士啊，你睇其他。華人地區，人哋都揾翻啲拉楞嘅人噶嘛，哦香港好得意嘅喎，即係佢總之求其係個明星咁就， 或者個形象，即係個形象，譬如阿健康啱呢個咁樣，啊個樣嬌嬌咁啊算， 關係咯， 啱。 唔係咁，你上次你高達咁，你動過阿蔡思貝喺度啊，周秀娜喺度做咩咧？ 係冇錯， 我完全係唔明喎，蔡思貝仲面都黑埋啊，大佬。係。跟住周秀娜乘機又宣傳下佢嗰個 I Girl 咁啊，我唔係人渣。都唔使人爭咁樣，咁做咩咧？做咩嘅？咁我唔知啊。咁啊，翠如 B B 今日又做咗啲咩咧？琴日係咁啊，咁佢都話有同大家玩遊戲嘅，咁唔知但冇啊，都冇影到啲咩片段嘅，睇下遲下有冇人抌出嚟先。 我有啲片啊，不過嗰啲片啊影唔到黃翠如嘅。 嚇，咁影咩㗎？ 咪影啲人喺度舉手攞獎品嗰啲。 嚇，即係影啊翠如 B B 影啲人。 啊，唔知啊。 唔係啩？ 咁、okay. 可能有機會啊，可能佢會唔會有拉伸問題啊？你知啊，你 拉伸啲 啲意思同佢個經理人傾咧，可能佢人哋話：喂，我過嚟代言啊，做個 show 啫，你唔俾擺上網喎，擺上網零售咁啊，而家有㗎，係啊。 咁如果啲人私人拍係冇得 咁，咁得係手機拍就冇計，大會又唔得， 冇理由影唔到啊，除非佢蒙面嘅，係咯，蒙面 就係。咁我暫時又未見到正式片。 系，睇下啦，系咯，其实冇嘅，我都系讲下啫，系啦，好，咁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睇睇， 好，就咁，喂，差唔多，哇，今日两个几钟啊，吓，辛苦大家， 好，等我一阵讲埋啲咩都收工噶啦，等我讲埋好几个电视剧啊， 好，收到，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唔该晒，不打，唔该晒， 拜拜。好啦，咁啊，依家不打走咗啦，咁我哋就得翻我哋两个啦， 唉，咁唔緊要，我哋都仲有嘢同大家介紹埋先，因為今個禮拜其實呢都有抌咗好多嘢出嚟㗎喎，或者即係呢兩個禮拜啦，咁之前我哋當然有啲大片都未講㗎嘛，喂，頭先提過啦，不如講到先呢，等費事唔記得咗，頭先咪提過嘅，話講阿妙麗套 Circle 嗰陣啦，係啦，就講過話有套日本劇㗎嘛，咁啊叫做咩 殘 酷的 觀 眾 們， 係啦，嘩犀利啊，咁啊呃拉揾飯食，咁啊搞笑噶咁樣係嘛？唔係喎，頭先講話 唔係揾飯食，係有可能冇命 啊嘛，唔係做 YouTuber 啊，咁啊好得意嘅，簡單講，其實就係咧無端端有班女學生咧，咁就放學咯咁樣，咁點知咧？就佢講係近未來嚟個，佢有講過嘅。 係 呢個啊有冇睇先？啊新年有冇睇過先？ 有 望過下啦係嘛？ 望 有睇過係嘛？點啊咁啊？嗱，佢話佢只係近未來嚟嘅，唔係現代嚟㗎，所以係啱嘅科幻。係啊，講到明㗎，佢就係話嗰啲制度咧係唔知，即係大家係唔會用名嚟稱呼啊，咁大家用幾多號嗰啲學座咧，咁嗌幾多號幾多號咁樣嘅啫，即係大家唔會叫名嘅平時，好得意喎。咁好啦，咁跟住佢，咦點解開唔到門嘅？咁有一個人發現開唔到門，咦突然間嚇唔係啩咁樣，佢睇下，哎開唔到喎，咩人鎖住咗喺度喎？咁跟住咧個女主角咧。就發現咧，啊點解嗰個先生嗰張台即係冇先生喺度嘅，佢 佢唔知你當我哋自修幾件咁樣喺度班女學生係自修咁樣。咁你點解個有個嗰啲pad 咁嘅，即係嗰啲 pad 啊 ？iPad 佢都係架起咗㗎啦。哦咩嚟嘅咧？咁啊走去睇咁，咁啊發覺咧，原來有人直播喺我哋喎咁樣。 嗯， 系啦，咁跟住佢就后屘就发现咗，原来咧有人逼佢哋咧要玩呢个游戏，就系、是、嗱，其实呢个第一个游戏嚟嘅啫，咁佢当然唔知啦吓，咁知道呢个游戏就系乜咧，就系、是、你要攞到咧，好似系咪一百个 like 啊？唔系 ，sorry， 系一万个 like， 系一万， 一万个 like 咧先可以出去嘅，即系你冇人计喎， 系。 啊，即系佢好得意，下边有晒佢哋咁多个公仔头，就系 Q 版嘅话，都几有心机噶吓，几有心帮佢画 Q 版头啊，系咯。好啦，咁跟住佢哋初初咪嗰個女主角咪哦，咁我唔知啊，咁咪求其做個鬼臉咁咯，跟住叮咁有五百個 like 咁樣，咁啲人發覺咦 work 喎咁樣，咁佢話仲話五百個 like 算唔算係多咧咁，咁點解其他人做啊過幾次佢算低嘅啦，咁 嗰 啲搞下咁啊，係啦，搞下搞下咁有啲人又發現唔得啦，你係咁做呢、這個悶唔悶啲啊？有冇第二啲新意啊？咁跟住啲人又繼續。有啲又扮模仿明星又有咁，總之嗱，你見佢哋做嗰陣咧早分嘅，但其實咧佢哋好驚噶， 係 同埋好嬲噶，咁就冇辦法噶。你對住鏡頭嗰陣，咁我要呃 like 啊嘛，咁我梗係咧 cute 嘅咁樣，咁冇辦法噶，係嘛？ 嗯。 咁咧，咁佢仲有影下咧，有啲咩觀眾喺度睇喎？咁啊，有啲仲專登有寫個名出嚟嘅喎。啊，呢、這個宅男啊，幾廿歲噶啦，咁啊日日報喺度就嚇咩話咩？佢嘅人生都係。献给呢个女高中生，好笑啊！跟住有一个蒙面嘅，即系成日戴住个白色嗰啲好似即系嗰啲咧面具咁。咁跟住有啲八婆咩都有，跟住有两个靓妹咁又有，咁即系总之好多千奇百怪嘅人。咁当然啦，网民嚟噶嘛。咁佢就喺度睇喺度睇，跟住睇喺度笑，咁啊喺度 comment 打啲字，咁啊成个剧就系咁样嚟组成嘅。咁当然啦，佢啲人又发现咗啲新嘅表演啊，啲人又跳舞啊，咁总之陆续咧，啲人都真系离开啦。咁到最后咧，系得翻几个女仔走唔甩，咁当然就包括呢个女主角同埋佢个所谓嘅 friend 啦吓，即系全部都女仔嚟嘅。咁但系佢个 friend 咧怪怪地嘅，成日控埋嗰个女主角度讲埋啲好 less 嘅说话嘅，有咩可以为佢献出生命咁嘅？系啊，咁同埋呢个女主角咧，唔知点解有时即系眼角一。立咁啊，好似見到有人跳樓啊，即係好似個 唔淨止係佢啊，我睇翻係其他人其實都見到嘅。 我係乜都見到嘅， 係啊 係 啊， 係 啊，但係唔知咩事啊？ 點解啦？咁好似有人跌落嚟咁啊，即係阿丁蟹咁咧。咁但係佢冇咁近嘅，唔係喺玻璃前面，即係好似好遠咁樣，係唔知點解嘅。係咁，但係佢嗰時佢嗰個 friend 啱背住咗個玻璃，同佢講啲即係嗰啲怪嘢啊嘛。咁啊，哦，即其他人都見到嘅，其實 係啊，見到。 咁即係話嗰個跳樓係真嘅喎，即係唔係幻覺嚟嘅喎。 似乎係啊。 哦。 即係可能有少少想講咧，會唔會係 到咁樣？ 嚇，會唔會係即係其實你咧喺個窗嗰度走咧，其實都走唔甩嘅咁樣咁嗰啲咧，可能有個咁嘅意思咯。 但佢哋冇試過打個窗，甚至乎咧，明明有人已經通關嘅啦嘛， 係 點解佢哋唔擁住道門，全部擁出去咧？ 系啊，嗰道门系就咁开嘅咋，即系又冇话啲咩怪嘢。 即系道门有锁同埋唔锁咯，咁锁咁啊开咗锁，嗱有人过到关嘛，咁啊开锁掟咗，咁做咩一个出得去咪全部人涌咗？点解点解？ 好似 佢好奇怪， 好似啲楼下嗰啲， 佢哋好听话噶喎。 嗰啲大门咁你拱开咗咯，咁咪个咯。 点解唔成班出晒啫？嗬， 系啊， 佢又冇解释噶喎。你话出边有啲夹咁样就话啫，又冇人 嘅 喎，咁点解佢哋？咁聽話就係夠分先出去啫，我坐去都傻啦，係咪先？係 啊， 即係如果我打爛到個玻璃出到去，我都唔同你玩呢個遊戲啦。講真，係咪啊？咁我又唔知喎，佢又冇解釋。總之佢哋又乖乖咁喺度玩。咁到最尾就係啦，剩翻四個嗰陣咧，咁有一個就話問一下，其實我哋都唔識有咩好表演喎。咁你當然你剩翻低嗰啲人，可能真係冇乜特別才能㗎啦，係咪？即係唔識得做咩表演，咁啊問啲嗰啲網民啦。佢其實想睇啲咩啊？咁有啲麻甩佬就開始叫佢除衫。 係， 頭先有提過啦。 係， 快啲除啦！咁仲啲人係咁起哄咁啊！嗱，即係就廟麗嗰度咁啦，即 係 起哄。 除啊除啊除啊咁啊！ 咁當然咁嗰個就俾佢喊啦，咁、那個女就喺度喊啦。跟住另外一個又同佢攬住喊啦。咁結果就可能有啲係女觀眾定咩就出聲啊咁啦。咁總之後屘咧，我相信就係有人俾同情分啦。咁結果佢兩個又過關喎。 係 啊。又過埋，跟住好嘢咁，我哋都咁都過到關啦，咁喊下都得喎，原來都得、 咁當然啦，唔講啦，咁最尾佢哋其實都出隊嘅，咁咪冇啦，咁哦原來唔係，原來出咗咧，發覺原來佢哋成班同學咧，只係離開咗呢一個課室嘅啫，出到咧佢 第二個課室， 有個 hall 定唔知乜嘢咧，有個鋼琴嘅，咁佢都見到其中一個坐咗個鋼琴度，但係唔知做乜嘅喎，即係佢一出去已經完啦，即係話咧，原來呢個遊戲咧，你只係過咗第一關嘅， 係， 即係你只係離開咗嗰間房嘅，跟住原來你仲要唔知仲有幾多關等住你，咁跟住下一關係玩咩嘅咧，咁就唔知啦。咁就一個咁樣嘅即係電視劇啦。咁就佢特別嘅地方咧，咁同一般嘅脫出啊或者嗰啲有咩唔同咧？同之前嗰啲咩朋友遊戲有咩唔同？乜就唔同嘅地方，今次佢就好強調呢個殘酷嘅觀眾啊。 係啦，係班觀眾。 呢、這個就係 circle 甩咗嘅地方。 嗯，冇錯。 係啊，其實最殘忍嘅就係呢班觀眾嘛，佢去即係就係網民啊嘛。 嚇！佢匿喺後面，淨係喺度起哄嚇、啊，做啊你做。 啊！睇做你做， 你 即系佢逼死一个人咧。如果万一啊，逼死一个人，哦，关我咩事啊？ 系咯， 系咯，系咪？其实 circle 系咪争过呢样嘢咧？ 系啊，如果佢有翻呢样嘢喺度，即系其实好似一个弹跳机咁啫嘛。 系啊，其实系啊，人哋嗰套都唔系好 serious 啊嘛，人哋都有呢个成分。点解 circle 冇咧？咁唔知道，可能或者原著有都唔定眼，唔清楚。但系套电影咧就冇咗啦。咁冇理由你。讲呢个命题而冇提嗰样嘢咯，我觉得。咁而啱啱呢一套电视剧咧，《残酷的观众们》啦，佢又啱啱开翻呢样嘢嚟讲。咁虽然咧，我觉得佢个 game 设计得都有啲蠢嘅。咁但系我系觉得佢呢个题就起得几得意咯。 系。 系咯。嗯。即系你以前睇《电车男》嗰阵咧，你就觉得嗰班观众咧好好人嘅，系一路俾力量啊，《电车男》啊，鼓励佢啊嘛。但其实你可以咁样，亦都可以同时咧恶魔。咁啊呢个佢就。做咗另一面俾你睇啦。嗱，呢班睇嗰阵佢哋好开心噶，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坏人咁，佢唔系噶，班系嘿嘿嘿好得意啊，佢做啲嘢咁，俾啲 like 咯咁样。佢可能我完全冇意识就系呢班人有几惨啊，佢俾人困住啊咁。其实佢知唔知佢俾人困住都唔知佢知唔知噶，即系见佢哋系咁啊做啲得意嘅嘢咁，佢咪俾 like 咯。佢其实都唔理你做咩噶，佢唔关事噶嘛，系咪？ 系。 即系我睇啫嘛，我观众嚟啫嘛，大佬系嘛？关我咩事啫？咁你呢种麻木不仁，或者系咯，即系可能你香港仲多咗一阵系唔出声嘅添。 系多好多。 即系所谓沉默的大众啊嘛。咁佢哋嗰啲咧都出声嘅，即系都会有时会见到啲嘢会出声，即系好似咁有啲话喂唔好玩人啦，即系嗰啲即系叫佢哋除衫嗰啲咧，跟住咪有啲女咪出嚟叫佢唔好咁啦咁样，即系都有啲人会。做翻一個即係唔同嘅意見啊，咁樣咁，其實有時最唔好就係直情唔出聲。係，係啊，但係香港就好嚴重呢樣嘢。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有陣時咧咁樣做節目，咁你啲聽眾啊嚇都好希望大家，即係我哋好希望啲聽眾嚇、啊、出下聲，特話俾我哋知啊，邊啲有問題，邊啲冇問題啊，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咁你都唔好唔講啊，即係。如果你唔講，我哋真係唔知道自己有咩問題啊！好多時 唔係個人啦、啊，你直情係講緊個節目啊！你原來 Facebook 係睇唔到我哋置頂貼㗎。 嚇、啊，係啊係啊，呢、這個 起碼喺手機係嘛？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有話佢見唔到，但係其實咦咁點解見唔到我哋又唔知喎？咁其實係咪我哋應該整翻個警訊嘅位咧？ 嗯，睇怕都要啦。 我哋都應該警訊 啊！報案殺掉啊！ 係嘛？即係等大家講一下，等我哋喂。即係好似嚇、啊，喂，會唔會一陣啊？我哋擺上去啊，都唔好置頂住，成成就咁擺啫。咁跟住推貼就算啦，暫時係嘛？咁可能一兩日之後先至置翻頂咁。咁起碼大家唔會見唔到我哋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點樣做咯。因為其實而家真係越嚟越難聽到我哋嘅。 係。係。係 咁樣咁啊！咁呢一個劇講下我劇先啦。係。咁點啊？咁新年又講下。 咁啊，我覺得佢呢個咧就都係啊，俾嗰班啊叫本身佢 舉板四十六 啊，舉板四十六。咁但係原本 乜鬼嚟㗎？ 嚇、啊，原本唔係呢個名嘅嚇、 啊。哦，哦， 原本佢哋就係叫做呢、這個鳥居版啊，四十六。 但都未聽過喎、啊，咁會唔會有另一隊會聽過啲咧？ 吓、啊，奶木版四十六应该听过啩？ 奶木版，唔系奶鞋底，奶木版嘅。嗱、啊，咁呢对都唔识，就应该点都唔会冇听过 AKB 啦，四十八啦，系咪？ 實都是啊邱元康那些即係即係叫做旗下嘅一啲隊啊，係啊。咁但係佢竟然話佢嘅官方對手就係 KB48， 哇！真係犀利啫。嚇！咁佢話而家其實都好多人嘅，而家三廿幾人嘅，三廿二啊好似。咁但係佢呢個故事入面其實得廿一個女生嘅啫，即係古仔入面 廿一個 number 啦，唔係全員出動嘅。係啦，係啦。咁啊，當然都夠㗎啦，大佬，已經太多人啦，大佬， 認唔到㗎啦，大佬， 認唔到，認唔到，哇，唔係啲樣好普通嘅真係，真係真係好普通嘅真係。 咁所以呢套嘢就真係，如果你對佢嗰班女仔冇乜興趣嘅話，其實真係會覺得有啲幾悶嘅，因為佢哋全部做啲嘢又差唔多啊，尤其是係第一集。 係。 咁基本上 是。會唔會嗰個女主角特別啲？我成日覺得佢個樣子有啲似啲海洋生物咁。 係咩啊？ 即係特別啲啊個樣啊，係，唔係即係特別咯，唔係唔係靚啊，成特別都好緊要啊，即係起碼佢唔同啊其他人。 認得啊，至少。 係咯，咦？點解一隻海洋生物嚟嘅？即係啲魚咁樣嗰啲。我唔係話佢醜樣啊，嗱，唔好亂咁套啊，即係個樣比較特殊啊。 我亂噏俾你。 即係海洋生物都好 Q 噶嘛，嗰只係咪先？ 毛仔咁。 唔係，即係好似嗰只玉子嗰只啊。都 OK 噶，一阵先讲啊，肉子系咩嚟噶？咪蛋嚟噶，系咯，即系蛋咯，蛋豆腐啊嘛，肉子豆腐。喂，快啲讲埋呢个咩举板咩鬼嘢咩嚟嘅？ 四十六。 咁呢套嘢又乜鬼嘢嚟嘅？做乜事先咁样？ 咁其实呢套嘢都系基本上系为咗推呢班女嘅。 系。 如果唔系话， 咁即系同呢个系咪豆腐摔角系一样啊？ 哦，都应该系啦。 系咯。 都是咁樣樣啊，揾曬佢哋自己班女咁樣，咁然之後就拍套嘢咁樣，咁啊推下佢哋，等大家認識下佢哋咁咯。咁但係咧，因為佢套嘢入邊咧，佢又冇名噶嘛啲人，得個 number。咁佢咧就淨係套嘢完咗之後咧，先至講，即係出字幕啊，係啊，係出字幕嗰度先至會講翻到底係邊個打邊個。咁所以你好。 咁但係佢好似嗰啲人名都係角色名嚟嘅，係咪咧？ 咁但係佢依家好似都冇叫，都未叫過嘅，都唔知係咩。 係啊，係角色名嚟㗎，角色名嚟㗎。 Okay. 有啊，嗰個 Les Fan 咪有嗌嗰個女主角嘅咯。 哦。 咁佢識得㗎嘛，識得咪嗌名。 係啊，基本上。咁 有你 因為 啊。 如果唔識嘅話，佢就唔嗌啊嘛。咁所以 其他 基本上都係 嗌 number， 唔知邊個打邊個。 號咯，所謂。 好多時。係 咯。號咯。咁 好似佢同佢本身喺個團入面啊，嗰個 number 好似都唔同。 哦，應該冇乜關係。 係啊係啊， 應該冇乜關係。我知點解佢呢度講係廿一個人啦。佢話原來佢哋最早嗰陣係廿一個人嘅。 哦。 係啦。咁同埋最好笑就係點解佢會改咗做舉板呢個舉字？係。呢個舉字又唔係我哋平時個舉，就木字邊喎，有個木字邊先舉嘅喎。佢話原來係唔知點樣。去 投 籤啊，係咯，就話呢個字好利佢哋咁，好笑，跟住無端端改咗個名，係咯，就唔再叫嗰個咩鳥居版啊，係咯， 鳥居版， 好奇怪嘅啫，唔係好明啊， 拗曬 啦，咁迷信，係咯，阿麥克玲玲幫佢算嘅，麥克玲玲 Ben Say 啊，係咯，嘅老點嘅咩字，佢都唔使讀。唔好问我呢啲查汉字字典 喎。哦，咁佢同埋佢话咩嘅个举字话咩系笔画系廿一啊嘛，咁加。 哦，好，即系又系有嗰个含义嘅。哦 ，OK OK， 因为系廿一，哇，咁样死啦真。系。即系佢成立嗰阵嘅人数就 系 廿一。咁所以连呢套剧都要即系要咁跟翻。 食翻 嘅。明白明白明白，哇！真系，不过呢对嘢系咪其实都几新嘅，系咪都？好似一五年正式开始啦， 系一五年咁都系两年啫。 仲喺不断拱啲女出嚟，真系。嗱，不过唔紧要，我哋睇唔系因为佢乜嘢嘅，就因为个题材的确有个啊呢个特别，佢又讲啲观众啊，即系咯，啲观众啲行为啊咁。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嘅，点样样 嘅戏剧。虽然啲女系主角，但系啲观众都系吓。 其實啲觀眾好緊要 嘅， 佢成日影㗎，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影幾多啲女又影幾多觀眾，唔係同埋啲觀眾反而冇咁多個 係啊，你認到啊嘛， 係啦，嗱佢有機會咧呢一集係影呢扎，佢可能下一集影第二扎嘅， 啊都唔出奇， 係啦係啦，因為我見嗰啲預告片有啲唔同嘅人嘅，係、咁可能會不斷有啲唔同咧，變態又有，可能有啲就我貪得意睇嘅咋，我冇惡意又有，咁都古靈精怪嘅。咁反而嗰度咧，佢可能反而多角色啊，係咯。但嗰啲唔係佢啲成員嚟㗎，真係大叔啊，咩人都有嘅。係唔關事，唔係話佢揾其他冇份演出嗰另外嗰廿幾人嚟反串，唔係嗰啲真係麻甩佬啊咁樣咯，係咯，係咯，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嗱，所以睇呢套嘢就諗下到底其實自己有冇即係參與過嘅咧？其實以前都嚇，即係參與過呢啲咁嘅網上行為啊，係 啊，網絡欺凌都係其實都係呢啲嚟嘅啫， 係都係呢啲嚟嘅啫，係啊。其實都是唔覺唔覺咁又自己又參咗一腿啊！唔係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可能人哋有喺度討論嘅一件事，其實你都唔知因由噶。 嗯。 係啊，咁你又一腿啦，咁其實你知唔知道即係實質件事先？係 咯。 咁你都係表面見到人哋啊，即係一面其中一面，咁你又信咗嗰面嘅嗰邊啊講嘅講法，咁另一邊個講法你又點解你又唔睇下咧咁樣嚇？即係你好早已經剔咗曬啦。 嗯、 即系你都未了解清楚，已经识咗晒啦。系啦，咁人哋另外一边就讲乜咧，你都唔会去听嘅，因为你识咗啦嘛。系咯，咁但系呢个情况好普遍喎、喺网上。 好普遍。 好普遍喎、佢低温已经识咗晒噶啦。 冇 错。咁佢 before 去睇任何嘅嘢之前已经识咗晒噶啦。 吓，听嗰阵时已经识咗晒啦。 唔系，咁佢个 title 噶嘛。 系。 咁啊 ，title 咪呢个人咪桥底咩？啊咩话 ？USB 线啊？ 系 定咩 ？USB 线系强奸。 咁你而家嗰个人抵死啦，系咪？ 系咯。 咁但系你有冇了解过成件事嘅过程先？如果件事又系唔系真系如个报道咁讲嘅先？ 系啊。咁到底咁依家都未即系未查到嗰件事嘅真相之后，咁佢就死咗，咁就话佢抵死，咁即系点咧？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你咩都唔知噶。 系咯。 系咯，你连证据都其实冇。 系啊。 咁咯，系咯，咁你就 系 咁啦。咁呢个就系、是。 咁点算咧？ 系，咁而家成日都讲噶啦，话嗰时嗰啲咩纸盒藏尸啊嗰啲，其实唔冇足够证据噶嘛。 系。 系啊。咁只不过个报道话呢个就是凶手啦，咁你又信？咁、我求你拉个人，我话凶手咁。 系咯。 呢个人唔系呢个人真系凶手 ，OK？ 咁你点知佢真系凶手咧？ 這個有少少講一講啦，因為我咁啱之前聽到有人講咧，就係話原來日本啊，即係話到底嗰個人定罪佢係咪痴漢啊？即係原來只要係有一個嘅呢個嗰啲叫咩啊？即係喺現場見到嘅人啦嚇，佢話你係咧，咁然之後你又俾人拉到咧，咁你就係噶咯。即係唔使再 咁你上飛鵝山，你一定係鹹濕佬啦，即係係咪？係咪？ 同埋呢個係一告就刑事㗎啦，咁你都嚇、真係領硬嘢啊！ 咁你暗色天堂都係咁㗎。係 啊。 唔係你通常都女嘅告男嘅都好少告唔入㗎。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有冇可能係女嗰個強姦過男嘅咧？你有冇諗過呢個可能性？ 你都冇辦法知。指證 係啊，根本冇任何嘢去。咪嗰件事係有發生㗎，但係嗰件事會唔會其實啱啱調轉嘅咧？係 咯。 乜你以為冇啊？ 係。 你睇下啲外國啲報道啊。 咁唔 真係有啲女，不過咧佢嗰個就多數係佢係一個一團人嚟嘅。 係。 男嗰係一個人嚟嘅。就俾人捉咗上架車度啊！ 系 都有啊！ 系 女捉男啊！ 咪嗰阵时嗰啲讲好多系要攞佢嗰啲吓 你又攞去卖啊嘛？ 系咯， 唔系咁呢个就其中一个啦。有啲唔系，有啲真系变态啫。 系当然有啦。 咁你个女人冇变态嘅咩？好笑啊！喂，咁你唔好谂嗰个系靓女嚟先啊，大佬啊！大佬啊！ 當然，咁靚女都唔可以唔係變態。 係，靚女都唔係大曬，係唔係話嗰個係卡拉蒂洛芬嚟咗，就捉你上架車嚇。 係咯。咁總之咧，大家嚇都係真係要睇清楚件事先至開始拗啦。 乜？嘥氣啦！點會啫？點會啫？ Steve 就剔咗晒㗎啦，大家咪其實係口號式咋嘛，你網上就係係咪，咁你咪永遠去支持你自己支持嗰個口號，係咪就係咁咋嘛，永遠都係咁，冇嘅，你都會睇睇細節就唔會嘅， 好， 亦都唔會聽任何嘅解釋㗎，係咪吓，咁大家睇下啦，睇下呢套劇，喂，原來呢套劇唔係咁樣普通脫出 game 咁喎，即係佢有啲有啲社會角度嘅咁樣，咁啊係啦，不過其實好短嘅啫，佢好似都係做半個鐘， 半個鐘係， 咁扣埋啲廣告都係廿分鐘到嘅啫，係啦，咁大家睇呢個啦，咁可以對比一下 circle 咁，係啦，網絡係回咩事呢咁樣，係，嗱咁啊 Netflix 咧， 係 好勁啦，咁一成日買鬼曬啲嘢嚟播。是咪？ 系。 咁啊，咁啊好劲就劲到咩程度咧？咁就嗰套 Blame 啦，其实已经就抌咗出嚟啦。都唔系戏嚟嘅咩？咁原来系 Netflix 度抌出嚟嘅。 哦，你讲嗰套动画。 冇错，嗰套动画 Blame 啊，即系之前希德里亚的骑士嗰个作者嗰、那个。 系。 咁其实有得睇噶啦，大家搵搵嚟睇。佢今日就唔讲住啦，即系叫做介绍下啫。咁其实就。我立過下，我又未得閒睇咗成集，因為成套戲咁長噶嘛，大佬，唔係一集卡通嚟噶，咁啊都嗱，咁啊個製作就好靚嘅，都係希德里亞的騎士咁嘅風格啦，咁但係嗰啲人設就做得卡通啲嘅，今次個樣啊嚇，即係啲女仔樣係女仔樣嘅喎，即係點講咧？係畫出嚟咁嘅喎，好似 㗎嘛，係嘛？ 佢係 CG， 但係咧佢啲表情啊、樣貌咧，你又覺得佢又好自然。 哦、okay. 即是你要看看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解释给你听，即是我讲的那些女角那些、啊、其实我都觉得都挺漂亮的、 嗯、 那还有呢，因为他那个活动多、啊、即他反而不是好像 ID 零啊或者那些，即是其实 你说那些公仔其实 他不是动得很厉害的嘛、 嗯、 但是这套 Blame 他动得很厉害的、 啊、 就是动住不停地动的、 啊、 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那他虽然的影呢他就比较高反差的，你都知道他喜欢整大大白的嘛、嗯、你的原作者的画风都是少少这样的，咁佢呢度當然佢要表現翻呢樣嘢出嚟啦，咁但係冇問題嘅，因為喺宇宙的確係即一係就好光又好黑㗎嘛，即係你個陽光係單一，咁可能呢樣嘢比較表達到嗰種太空咁感覺添，反而咁佢又好得意啦，其實基本講就係佢啲人其實就喺一個巨大嘅機械咁樣嘅一個都市迷宮入面，即係都係好機器，咁裏面亦都有啲機械人呢成日追殺啲人喎，咁但係呢佢啲人就總有有啲區域呢佢啲機械人唔入嚟嘅，唔知點解嘅，係啦，咁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知咩事㗎啦，因為佢哋已經好多 generation， 咁就話唔知點解嗰個機械嗰、那個應該唔係個主電腦，即係個 SkyNet 咁嘅啫，咁就其實要趕住啲人嘅，係好奇怪喎，佢唔係應該係服務人類咁樣，咁佢就話以前好似話係有一個病毒咁樣開始咁樣，跟住佢就去清即係、就是、清理咗佢咁樣，咁係咪連啲人都清理埋咧咁樣？我唔知。咁當然佢哋平時都有整咗一啲人形嘅嘢，就係、是、如果大家見過千隻鏈係咪之前出過嗰啲咁嘅好似木偶公仔，就係嗰啲，佢就嗰啲就其實好似 Terminator 咁嘅嘢嚟嘅，但佢哋唔係企喺度行嘅，佢喺地下度咁四腳爬咁嘅，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哋有啲係真係人咁嘅樣，但係佢哋話嗰啲就唔係而家嗰啲嘢整出嚟嘅，係再早啲嘅，咁原來嗰個就係個男主角，原來唔係人嚟嘅， 哦，原來男主角唔係人嚟嘅。 是啦、啊、因為你知㗎，你睇一陣你叫佢睇嘢出嚟呢推 Terminator 咁樣，咁肯定唔係人啦，係咪？係係啦，咁唔止嘅，仲有其他嘅，即係嗰啲人形嗰啲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就唔係而家嗰啲，所以佢唔係想殺人嘅、 嗯、 即係初初你就會覺得其實佢咪真係 Terminator 咁，其實係混入嚟想殺佢哋嘅呢，原來都唔係，都係幫嘅，都係幫人嘅，咁係啦，咁就睇啦詳細，因為我都係飛呀睇下飛呀睇下，即係叫望下先嘅啫，我都未成套睇晒，咁、嗯、因為都好新嘅，啱啱都係呢兩日先抌出，咁啊大家 有字幕未咧？你睇嗰、那個？ 我睇英文嘅。 O K。 不過應該好快嘅，好快有嘅，大家去唔同嘅動畫網應該都有嘅。佢應該五月係咪20號？ 嚇、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先至抌出嚟啫嘛。 好新啊！ 啱啱啫嘛，係咯，係咯。咁啊 ，O K 㗎，我覺得呢套要睇㗎，好科幻嘅。係。 同香港，佢話佢。个译名啊，就叫《特工次世代》啊，咁啊好熟口面咁样个名。 咁似以前啊，唔知边个阿霆锋定啊， 系咪 边个嗰啲戏嘅？我唔系好中意啊呢个名，你叫佢做 Blame 好似好啲啊。因为佢无论英文、日文，人哋都系就咁叫 Blame 嘅，点解要无端端要整个中文名佢啫？系咯，你叫佢做 Blame 咪得咯。佢 Blame 跟住有个感叹号咁样。 啊，全世界都咁叫噶，日本都系咁叫，点解无端中文要讲个奇怪奇怪？ 台湾就叫探索者嘅， 系咪啊？ 啊， 哦， 喂，咁同埋佢有漫画嘅，咁佢漫画嚟噶嘛？ 本来就漫画嚟噶啦， 系咯， 系咯，系咯，咪就系希特利的骑士嗰个， 系咯，可能嗰阵时咁译啦。 我唔知嗰人个名点读噶。 咪二平 二平 面 系嘛？ 啊，应该 系。系咪二啊？开头嗰字咪二啊？即 系 个一二三四个二啊？其实佢用个二号机嗰个嘛，用个好深个写法啊嘛。 深笔嘅写法。 系咪二平面啊？咪读？ 系，应该系。 系咪咁读？系咯，系咯。咁而佢而家好似有个新作咧，咪叫咩人？人形之国 系 嘛？嗰而家又系啲人就话好正嘅，系 咯。在紧。 咁啊，大家睇啊。咁啊，不过当然大家可能睇动画会有瘾呢度，好睇咗呢个先，好唔好？咁我哋或者大家等埋阿马仔再讲啊呢个， 系啊， 唔急嘅，等大家睇埋先好冇？咁我纯粹介一介绍先啫，今日。 嗯。 好啦，咁喂，咁 Netflix 仲买咗啲乜鬼嘢啊？咁样，哇，犀利啦！ 正嘢。 哇！之前我哋以为系戏嚟嘅，有一套吓、啊，就系、是、呢个韩流怪客导演系嘛？ 冇错。 系嗰、那个叫咩？ 叫做奉俊。 奉俊浩系嘛？好似系嘛？ 唔识读个。 系。哇！等咗好耐啦，成日以為佢拍《寒流二》啊，哇！點知冇啊？咁中間想拍個《雪國列車》啦，咁而家嚟緊嗰套犀利啊，好多人做啊，有呢個 Asian One 啊， 係冇錯， 即係鬼婆版嘅呢、這個魏一雄，係啊，哇！犀利！呢、這個咩戲呢咁就叫做Koja 啊，佢而家係咪咁讀咧 ？K O K Okja 係咪咧？唔知係咪韓文嚟， 應 該 係韓文嚟嘅。 OKJA 咁嘅，如果你英文佢都係咁叫嘅。咁佢中文名叫玉子喎，即係好似日文漢字嘅蛋咁啊，玉子。 係。阿媽個。 咁係乜鬼嚟㗎？食得係真係食得嘅。佢話咧，竟然咧十年前咧呢間 嚿肉嘅肉咁啊，可以。 咁又唔係，佢真係一塊肉嘅肉嘅，真係嗰個蛋個肉子嘅。 咁但係即 係。咁話原來咧十年咧呢間嘅叫做科技公司啊。就研製咗啲新嘅生物出嚟，佢話好好食嘅喎。咁但係唔知你要養十年，我都覺得咁都唔好，好正常，好化學。養十年都養唔使啊。咁咧，原來佢就揾咗啲農夫啊，就養。咁佢就話咧，呢個韓國個初真係。咁呢個嘅爺爺啊，係咪好似爺爺係嘛？就投咗一隻翻嚟養。咁當然呢個細路女就差唔多即係陪住佢大咁就係啦，係咪？陪住呢只，咁就叫咗呢只咁嘅。怪兽嚟嘅，佢哋话系，咁但其实佢好 Q 啲嘅，好似只 河马， 系咪似阿武明？系咪似武明啊？ 瞓喺度嘅武明啊！ 即都系河马咁啦，最少但佢有耳仔，大只耳仔嘅，咁真 系 好得意嘅，系啊，同埋啲特技都做得几靓嘅。咁你有啲宫崎骏 feel 嘅，竟然觉得有少少。咁有一个好开心咁样嘅呢个农村生活咁啦，咁但系十年期限已到啦，咁原来佢哋要交翻啲嘢出嚟咧，去其实要不如都系劏嘅，真系惨啊，真系系啦。咁就呢个女仔咧就为咗去保护呢只嘢啦，同埋一路就追翻想救呢只嘢咧，佢就追到去纽约啊。咁而大家睇过个画头咧，哇，佢完全系一套西片咁嘅格局，个系真系荷里活片咁嘅，系咯。咁當然佢裏面做嘅都好多大明星啦，除咗魏英雄之外，咁仲有呢個即佳蘭賀啦，亦都有呢、這個蝙蝠俠入面做稻草人嗰、那個係嘛，即係個樣怪怪地嗰個咧，我都幾好戲嘅嗰個。咁仲有好多人嘅喎，咁哇犀利喎，咁樣喂有邊套即係一定要喺戲院睇啊？哇，點知係唔喺戲院嘅，係 Netflix 買咗，係啦。咁啊將會喺呢個6月28號咧就會做㗎啦。咁到時真係應該再去睇啦，係咪？係啦，就唔使話驚話要等上畫啦，係啦，直情可以睇啦，大家係啦。咁啊呢個我好期待啦，係啦。咁啊佢好奇怪咧，佢就竟然係啱啱行完呢個康城影展啦，係咪啊？係，即係唔好講嗰啲中國嗰啲奇裝異服嗰啲先啦，係真係唔好講啲拍攝。咁咧呢個玉子都有喺嗰度，好似係擺咗個係咪叫首映咧？ 系啊， 咁啊，竟然咧有人话失望喎。 哦， 系啦，我都唔知点解，系咯。不过即系可能唔知咧，系咪佢哋嗰个期望高定点咧？我又觉得呢套嘢，如果睇画头都哇，都唔会点衰啊，系嘛？真系。 系咯，睇落就好似吓好劲。 系咯，都好完成度又高咁，同埋我都几 buy 嗰个话题喎。即系佢其实都系一个属于 爱护动物咁啦，因为佢嗰个稻草人嗰个组织其实系咪啲爱护动物组织嚟嘅？ 系啊， 佢想唔食素噶嘛，系咯，咁啊即系一心要同阿维英雄即系都揭发佢哋嗰个公司嗰啲即系丑陋嘅一面啦，咁样，咁啊，韦英雄就即系阿古日啦，就不断去讲佢哋呢个科技几伟大啊，几好啊，咁啊，咁啊呢两样嘅角力啦，咁而呢个女仔其实就好简单，佢只系想救佢呢、這个朋友嘅啫，即系其实有啲 E.T. 或者咩咁嗰啲咁嘅，即系你班大人咧就哇直情甚至乎当佢系台面嘅一件牌咁样吓吓，好好味咁样，咁佢就唔想佢变成一件食物咁样。咁、當然啦，咁你農場養豬養牛難道唔會咩？咁有人 question 嘅。咁當然呢度係電影嚟嘅，咁佢就將呢件事就即係比較人性化啲咁做啦。咁因為有個講法就係話，係咪咧？唔知阿陶傑話嘅嘛？佢話日本啲係咪？我真係唔知有冇啲咁嘅事啊。個日本啲小學生咧一齊養隻小動物啊、哦，即係例如只豬仔啊，即係成班養一隻嘅，唔係一個人養一隻嘅。跟住佢話等只豬仔大隻啲，佢唔使好大隻嘅喎， 就劏佢。 佢話就會劏咗嚟食，一仲要食喎，你仲要一齊食喎，即係煮咗嚟食。冇錯，我唔知係咪真嘅咧。 嗱，小豬的教室就講過呢件事嘅，但係我真係唔知係咪嚇真人真事啊。 係，定係又係呢、這個恐懼料啊？ 咁我唔知啊。 故事唔一定係真喎。咁但係我都覺得幾得人驚嘅咯。咁而家佢呢度就有少少做呢樣嘢係咪？ 嗯。同埋如果你見到佢嗰張 poster， 就係咧有個咁有嗰隻玉子喺度，但係佢黑白色嘅，咁個但係佢嗰個背脊咧就孭住一個工廠 啊， 係啦，噴曬黑煙嘅。 同埋你唔好以為得一隻喎，佢話有26隻嘅喎。 咁、哦、多。 係啊。 咁同埋有個女仔咧就揸住嗰個嗰條類似狗帶咁樣咁啦，即係個女仔就只係當佢係一隻動物啫。或者是一個寵物咁樣、 寵物啊， 係啦， 寵物。 而你 嗰隻好大隻㗎，好大隻㗎， 係真係成隻河馬咁大。 我都唔知河馬都冇咁大隻， 係啊。可能再大啲係嘛？ 大過，我諗有一隻細嘅大笨象咁大 咯。嗯，差唔多係。係 咯，咁但係個樣好得意， 係好可愛， 好似豬咁嘅。係，咁啊專登整到好得意嘅。咁如果唔係，即有人又問啦。喂，如果呢隻嘢個樣唔係咁可愛，就真係食得啦。咁你講係多餘啫，呢個戲嚟噶嘛。 係。 咁唔通整到佢樣衰啊嘛？ 係。 但係佢本身已經係一嚿扒咁樣啊嘛。 食狗肉啊嗰啲嘢都。 係咯，其實係咯。咁我又覺得佢都有佢個 point 嘅，即係其實初以為係怪獸片嚟嘅，但係其實我唔係。雖然佢都係一隻怪獸，但係其實佢一隻善良嘅，係咯，同埋人造出嚟嘅嘢嚟嘅咁樣。同埋佢做出嚟嘅目的就係要嚟俾人食，咁的確係一個幾悲慘嘅一個存在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講下又都 OK 啊，呢個 topic 係咪？係咯，就咁咯。咁到時睇下咯。我又覺得呢套都有期待我自己，因為見佢拍出嚟嗰個完成度好似真係幾高。 好好啊！ 即係如果對比上次咧，你話咩打鬼嗰度咧，即係話嗰啲初初以為鬼，但其實係啲。佢咩嚟嘅？我唔記得咗咩。 都係啲人嘅啲靈魂嚟嘅，佢話我冇記錯。 係，但其實佢係咩嚟嘅話？係 。 佢點解會有存在？我唔記得咗啦，係 記得咗，即係總之佢 係。其實總之唔 係 鬼啦，其實唔係鬼嚟嘅，其實唔係鬼嚟嘅，即係一個科技做出嚟嘢嚟嘅。嗱，咁嗰套其實我都覺得唔錯㗎，不過嗰度係即係冇明星啫。係。咁但係呢套喂，星光熠熠嘅喎，竟然今次都唔喺戲院播 Lazarus 咁樣，係啦，咁就係咁啦。所以都要同大家講下啦，咁啊 Netflix 都係即係都不斷啊，越嚟越多嘢嚇，咁甚至乎係咪有啲電視台嚟嘅明明嚇，咁佢都會學咗 Netflix 咁咧，即係意思即係話一抌出嚟就已經十集咧， 嗯，係 都有 啊， 咁就係，但係呢個十二猴子啊， 哦係， 係咯，嗱講完未啊？嗱呢、這個呢、這個 啊等等啊，我見到有啲另一啲所謂嗰啲嚇存在發生嚇。咁佢就話呢原來Netflix 呢為咗保障用戶權益㗎就唔喺呢個法國戲院上映啊呢套戲。 喔係呀，但我都唔好明嗰個咩意思。 係呀。咁同埋佢話呢 就唔好關我事嘅都。 係係。 法國呀。 就是當大家沒有朋友在法國就有影響我們， 原來他說在康城的試映會那裡因為技術出錯呢就中斷了的，之後才修正的，那麼就整班人就在那裡噓，那不知道他們噓是不是 其 實 因為這些就不是真的套戲拍得不好，我想這些技術問題而 已，是的。啊，同埋我睇到嗰個女主角咧，咁喺套戲入面好包噶嘛，啊， 係， 啊成像個叉燒包咁，咁但係咧佢 像我嗰只，像我嗰只玉子，係只玉子 fit 啲 係，係啊，但係我睇翻佢康城影展嗰度啲相又唔係咁肥喎，係塊面啊，係 咪大個咗啊？又套戲拍可能又上年啦，係嘛？ 咁都可能係嘅。 可能啲細路大都好快嘅，掹長咗咪唔係覺得 瘦咯。咁係，咁佢都。依家都系13岁啫嘛， 系咯，咁你可能上年12咁可以周远嘅， 咁佢都系童星出身，掹 长咗咪又好似觉得瘦咗啊嘛， 系，好，咁呢套又系咁多先啊， 系啦，咁讲下十二猴子啊，哇，咦，电视台嘢嚟噶，沙威台噶嘛， 系， 系咯，乜点解会学咗 Netflix 咁样一嘢抌晒十集出，点解咁样噶，大佬，啲电视台。啲電視台你最多咪無線咁做足7日啦，好啦啩？唔係，佢一日就抌3-4集出嚟，跟住係啦，一個 weekend 做曬10集，哇！咁我哋暫時只係淨係睇出第一集啫，真係冇辦法啦。係啦，唔係，因為都唔係啊，啲人都未抌出嚟啊，我哋都要抄先睇到啊。係，即係我哋睇嗰陣未抌出嚟啊，啲即係嗰啲 streaming 嗰啲未啦 ，download 有嘅，係啦，係啦，咁變咗要睇都唔係咁易，咁啊。叫第 第一集啊，或者等下新年又讲下。即系有冇睇开嘅？即系十二猴子嘅电视。 电视真系冇睇开啊，都系有 看。冇睇嘅 ，OK。 以前嗰套啊 ，Bruce Willis 套戏。哦，你冇睇嘅，啊唔紧要，你都可以照讲啊。其实系咯，我补充啦，你讲下。 系咪佢嗰个主角都系 Bruce Willis 嘅角色嚟嘅？ 佢个名系咯。 哦 ，OK。 点 call 啊嘛？ 系。 嗰个主角咪就系、是。即係佢當係嗰個角色，不過都好唔同嘅設定其實。 嚇、啊，係咯，我睇到都好。 啊，咁、那、嗰個女主角都係嗰個醫生嚟㗎，那個女醫生嚟㗎。 O、okay、 K。第一識打嘅。邊個？ 係啊係啊係。 啊，咁佢、啊啊啊、本來都唔識嘅，咁佢喺未來學識咗打嘛，咁要生存。 係、啊。係 咯。 咁啊好奇。 嗱，咁啊大概上集就講嗰啲未來人就嗰、那個咁好似邪教咁嘅嘢就捉走咗即係成班即係。主角啲 friend 啦，即係包括呢個女主角啦 ，OK， 咁啊捉咗去邊咧？咁其實個尤其是呢個女主角咧，就捉咗去再未來啲啊。 哦，就係係咪就係嗰個2163年嘅咯？ 唔止啊，好似。 哦， 係咪啊？ 因為佢一開場佢就話去咗嗰度咯。 係。 咁但係嚇、哦啊、之後喺嗰度搞咗一輪之後，佢又話好似又再成班人一齊又再走噶嘛，成連埋阿成一齊。 哦，系啊，系啊，系啊，佢成个城可以时空转移噶，好犀利噶！ 城一齐， 哇！有啲街灯闪啊闪啊咁啊得噶啦，几犀利啫！ 啊，真系睇到一头雾水，唔知 咩事。真系厉害，真系厉害，厉害。 仲要佢话佢未来嗰啲人系佢有嗰件传送衫啊，就揿个掣啊走得。 哦，系啊，佢就件衫自己已经可以传送，佢话再未来啲啊嘛，但系我唔觉得男主角老到嘅，咪又系吹下差唔多样。应该唔系好远嘅未来咯，最少 系咯，一样样咁滞。 咪佢后屘仲出翻个女主角添，咁即系个女主角冇事咯。 系啊系啊系啊。 哦，系啊，2163啊，最嗰个未来系。 系 咯。 咁啊，真系睇到 嗱， 唔知边个。 即系总之，大致上咧，系佢咪有个好似邪教咁嘅嘢嘅？咁啊，成日有个神秘人，有个咩见证？ 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 见证人咁样嘛，即系所谓 witness 咁样，即系佢讲到好似圣经，圣经咧有几个见，有两个见证人，咁佢呢个，咁佢呢个就好似系佢哋嗰个大佬咁嘅讲到，咁就好奇怪，原来咧，佢又话咧，原来佢而家系要嗰个女主角咧去生佢出嚟，即系搞到佢好似圣母咁样，佢即系未来嗰个 B B 其实就系呢个见证人咯，系啊。咁同埋最好笑咁，那個男主角咪就係佢老豆咯，因為佢同嗰個女搞出嚟噶嘛，呢個 B B 係，係啊， 咩事？ 咁奇怪喎，咁即係做咩佢一家個鬥，原來搞咁耐都係，嚇，咁即係第時佢呢個 B B 就會變成嗰個大魔頭，咁而家已經知道係咁噶啦， 係， 咁到底佢生唔生佢出嚟好咧？咁因為嗰個女主角成日俾佢哋捉咗翻去啊嘛，當真係當佢聖母咁樣嘅話，即係有好嘢去食啊咁喎，俾靚衫佢著，但係佢又唔識，咁我又霸食啫嘛，係咯，咁 殺咗佢定做咩㗎？ 佢自己都諗過， 佢哋 自殺啦，咁就殺唔到咯咁啊。咁但係佢都唔成功嘅，俾佢哋又翻轉頭又阻止咁樣。 係，佢甚至乎想自殺啊！ 係啊， 係啊，咁就又俾佢係啦，翻翻嚟又幾日前又原來已經知道嗰個女仆啊，會、嗯、即係會 係啊，會幫佢 帶佢走佬咁啊，執死佢啦，其實佢冇得發生咁，係咯，咁樣。咁同埋原來佢哋已經有嗰件時空衫嘅 喎，係啊， 即係嗰啲壞人啊， 係啊， 係咯。原來有咯，已經係咯，咁即係話佢哋其實再未來啲度翻嚟嘅咯，即係呢度都未係佢哋嗰個未來，係再未來咯。咁、 嗯、 都唔知道做乜嘅。咁佢上一集已經講到話，原來佢哋唔係淨係想消滅曬啲人類，佢哋成想成個時間呢樣嘢 cancel 咗時間本身啊。 啊 哇！咁點可以做到咁誇張？係、啊、咯，即係將時間都毀滅埋咁，即係點解要咁做咧？咁唔知係咯。咁啊，一啲啲都係迷嚟嘅，咁啊要再睇啦。咁呢個第一集啫，講緊咁我哋二三都未睇。咁啊，聽講就話啊，主角嗰個 friend 咧，即係後屘又陸續揾翻嘅，又揾翻嗰個獅子底線嗰個 Jennifer。其實嗰個即係畢比特啊嘛，即係嗰時、哦、即係以前做戲嗰個版本，即係畢比特嚟嘅，係 Black Pitt 嚟嘅。咁呢度就變咗女噶嘛，咁嗰個神神化化咁嘅，即係精神真係有啲問題。咁但係佢又講佢其實好叻嘅，天才嚟。佢就俾佢哋整咗去二戰，係1922年，係、 哦、 咪、 就是那個、 一戰啊？ 係、啊、 一戰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啊啊， 打緊德軍 咁、啊、德軍咁樣咯，係咯、啊，德軍喺度殺人啊嘛，係咯、 啊。喂，最好搞笑啊！佢嗰度佢嗰條女喺度幻想嚇嗰啲德軍喺度打爆個氣球，但係其實係打爆 佢。佢喺度唱歌。 係啊係啊。 唔係啊，做呢個 Jennifer 嗰個女雖然唔靚嘅，好好戲嘅真係。 係。 即係佢一時又扮細路女，一時佢又扮阿婆，哇！真係好犀利喎，叫佢啲演技出神入化真 係。 係。好嘢啊！真係好嘢。佢應該係成個劇組最好戲嗰個。唔係講笑。係啊，佢真係成個劇組最好戲嗰個。唔係真係嘅，真係嘅，你睇啊，係真係最好戲啊！佢好犀利，即係佢做到唔同年齡啊，直情。好嘢。即係似嘅喎，唔易啊呢件事係咯，即扮阿婆又好老嗰啲阿婆咁，佢又似嘅喎，係咯，一種扮傻嘅咁做後生嗰陣佢又似咁係咯，咁睇下係啊呢個咁做落去就係好似將佢帶翻嚟嘅，咁跟住好似去到第三集咪話佢嗰個 friend 咧 Ramsey 咧，其實即係啊呢、這個 F 檔案入邊初初啊 Olivia 嗰個拍檔，即係嗰個演員啦。佢又好似派佢翻去要殺嗰個女主角，唔知點解，即係派翻去2007年啦，係啊，唔知點解咧，係啦，咁啊，係啦，咁一個秘密任務嚟嘅，咁啊，咁啊睇下未睇啊，因為都未睇，但就做咗噶啦，係啦， 反嚟又反去咁樣，好易搞到好易， 係一陣又敵人又變咗朋友，竟然嗰啲本來 friend 變咗壞人咁嗰啲。但系咁冇办法噶，你个剧系咁去，唯有 系咁唔出奇噶。你嗰啲连个时间都反嚟反去嘅，真系睇到好头晕。 呢套其实都算 O K 噶，算写得 O K 噶。 系 系啊， 即系如果有跟开，都睇。 你有跟开嘅话系 O K 噶，唔系写烂噶都。 系 系啊，咁你冇跟开，梗系当然兜到乱晒演，唔知发生咩事，你好难追紧追嘅。系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睇开朋友，记得睇啦，系啦。咁、个 Twelve Monkeys 就去到 Season 3，咁啊听讲咧。都會有第四季，但係就真係完㗎啦，第四季。 O K。 咁好似係下年啊， 係。 就唔知呢個係落實與未落實啦，係。 好。 因為啲成日變㗎啦，即係好似吹簫 agent 又話 cut， 點知而家又唔 cut 喎，又話加料喎，咁點咧？即係點咧？咁即係 Inhuman 有冇咧？咁定係雙線咧？咁啊唔知啊，佢哋諗啦，係啦。系啦，咁总之呢套介绍咗俾大家，系十二猴子啊，有第三季，咁啊仲要系即系都叫做呢几日咧会出晒十集啦，咁啊大家可以慢慢煲啊。咁、但系我就真系好奇怪咯，即系点解会一个电视台会系跟咗啲 Netflix 式嘅发布方式？佢咪真系要咁先得啊？系咪而家调翻转？ 唔知啊， 系咯，即系发觉真系个礼拜播一集都系唔掂啊。 吓，咁啊？喂，唔系喎，佢劲过无线喎，大佬个速度， 真系唔知啊！嗰个睇啊，系咯，佢第一次喺呢啲台，第一次喺正式嘅台播，系好似 Netflix 咁播法咯。 系， 佢成马拉松啊，大佬。 哦，咁样啊，真 系。不过佢又未至于马拉松，佢做四集啫，第一日即系做四集，跟住六同 系咪啊？咁咪十集咯，系咯，就咁嘅。咁啊，好啦，大家追佢啦。嗱，讲美国啊，讲美国啊，唔系香港时间，所以其实再褪一日啊。咁所以而家暂时应该都系得头几集啦，系啦，未有晒嘅，系啦。好，咁大家试下睇下唔同嘅网嘅边个有贴出嚟，同埋有冇整字幕啦，系啦。咁但系 download 版就有嘅， 系 啦， 有 streaming 版就等等，系。 好， 仲有冇讲住先啦？系咯，呢个其实都又未睇晒，咁未讲得全。等我有睇埋先，再讲，可以再之后睇下睇唔睇得晒。今个礼拜系咁，大家都一齐追佢。好啦，咁另外啊，呢度都系讲一讲嘅，暂时因为唔讲住嘅。咁系咪有嗰套唔系介绍嗰套有套好怪黑苏鲁神话咁嘅套戏？咪直情黑苏鲁神话嚟啦，系 The Void， 即系 VOID 啊。咁佢叫做咩恐惧虚空咁样嘅，咁而家好似系咪台湾定咩？系咪六月三号定几时做啊？嘛， 佢讲系咁讲咯，但系唔知噶。 嗯， 佢有个即系佢套嘢嗰度条 trailer 有个日子咁咯。 嗯，嗱，咁如果大家上网揾，原来都有得睇喎，叫虚空异界啊。 系， 有啲咁改咧，因为啲名嘢即系都系 upload 个人。 是啊， 即自己改嘅，但系佢嗰个真系戏院嗰个版本就叫做恐惧嘅虚空咁。咁个 void 其实系空啊，空中空咁意思。咁点黑苏鲁神话法啊？咁其实佢大致上即系今日唔常讲啦，都系介绍啫。咁大家再搵嚟睇。咁我哋或者之后等下马仔好中意呢啲嘅马仔讲。咁大致上咧都系讲我哋搵咗间医院入边咧，哇！原来好怪嘅，原来即系又喺里边整啲人体实验啊咁。咁结果咧又搞到变怪兽。咁其实咧。比异形更加似异形嘅里面讲嘅嘢， 系 咁得唔得？咁样乱介绍咗，即系比保罗米修斯呢个系列更加似异形啦。唔系，因为咧，其实上礼拜我哋讲漏咗一样嘢，其实异形咧，佢有讲过咧，其实系一个黑苏鲁神话嘅变种嚟嘅， 系啊， 因为其实就系嚟自宇宙嘅恐怖啊， 冇错。 咁佢就科幻啲，佢就冇话有咩鬼嘅。 系，亦都冇话特别有个教团咁样。 佢冇明显咯，咁但系好似你而家见佢同宗教嘅结合又有翻， 系啊，又变翻， 有翻同宗教嘅结合，系咯。咁同埋其实佢哋都等同于要攞人去做祭品嘅啫，佢咁捉啲人啊， 一样啊， 就会变蛋啊。嗱，上个礼拜我哋冇讲噶，其实我提过一提啊，大家又好似冇乜兴趣咁啊嘛。唔系，但我贴上嚟，大家都擘大个口啊，吓乜啲蛋系人变系啊？如果大家睇翻異形嘅第一集嘅 Blu-ray 咧，其實佢係有翻嗰個 deleted scene， 仲好長嘅，唔係即係拍咗出嚟噶，唔係話個 idea 嘅，直情拍咗出嚟噶，係吸走咗嘅啫。係其實佢之前俾佢捉咗嗰啲船員變嘅，其實啲蛋嚟，即係佢新嗰啲係啦。咁你即係意味住可能佢哋去到嗰個星球見到咁多蛋咧，其實可能係嗰個星球啲人嚟嘅，佢之前啲人嚟嘅變咗。咁呢個係佢原本嘅概念，但係而家就喺電影入邊就好似。多次想走翻落去，但系都系结果都系吸翻走嘅。好多时一个剧本状态已经攞翻走。咁、但系咧好似话小说啊或者漫画就系有嘅，即系有埋呢一个。咁佢就冇 conflict 嘅，佢一样有 queen， 一样有。佢就话佢喺唔同嘅情况同需要啊。咁你 queen 死咗，咁唔通绝种啊？ 系。 原来佢可以咁做嘅，即系佢有好多种方法咧，去令到佢嗰个异形种族可以继续有嘅。咁其中一个就系将佢啲捉啲人翻嚟变咗只蛋咯。 咁其實 但係好怪嘅呢件事，其實真係好怪， 唔係怪就怪嘅，但係對於即係個生態系統嚟講係正常，即係有。 但係如果佢黑蘇魯神話咧，你就覺得合理， 更加合理， 即係根本佢就唔係正常噶嘛，其實佢係魔鬼嚟噶嘛，係咯，即係到底魔鬼定外星怪物咧？咁你黑蘇魯神話就係將呢樣嘢係模糊嘅，咁就嚟自宇宙嘅恐怖啊！咁所以呢度 void 都幾做到，不過當然佢唔係一套即係 A 級片嚟嘅，即係佢都係你都當溝片咁啊，點又冇明星？咁但係佢玩啲嘢咧又幾得意嘅，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揾嚟睇咗先，好唔好？ 係，同埋佢話 畫頭都群組有㗎啦，係咯，咁啊， 即係佢 有個三角形嘅，佢有特別地方係， 係啊， 咩？ 佢話 CG 唔係好多㗎啫，通常都係實體道具同化妝 嘅，真係皮套啊嗰啲模型佢整㗎。即其實用翻以前嗰啲拍法去拍噶，所以好實在噶，反而 勁啊！ 咁當然你就唔可以要求話啲嘢整得好仔細啦，因為佢都係賭帽出嚟做，咁你 会似翻以前嗰啲戏咯。咁、但系几得意噶，几得意噶，因为呢啲系玩气氛噶嘛，主要系。咁啊，佢都好黑嘅，黑麻麻睇唔真嘅啲嘢。系咯，咁仲要过喺个医院里边就杀杀杀杀杀杀咗，咁佢医院出边咧就围晒佢哋嗰啲咩邪教教徒喺度，咁就出唔到嚟。 上面有个三角形， 系啊系啊，个三角咁样，好得意， 即系由头凹到脚咁样。 系佢遮晒咁样，但系个面有个三角咁嘅 logo 咁样，咁佢拜嗰啲嘢亦都系三角咁嘅，即系佢后屘打开嗰、那个portal 其实都系嗰个三角嚟嘅。唔系佢后屘直情讲个男主角同嗰、那个。即係 suppose 就係嗰個女護士啦，咁其實佢應該係死咗嘅，咁咪過咗去嗰個世界，佢死咗過咗去嗰個世界，咁、 哦、 過咗世界好似外星咁嘅咯，係啊，咁跟住佢咪見到有啲巨大嘅金字塔咁嘅嘢，係、 哦、 啊， 咁樣嘅， 唔知啊，都唔知咩嚟嘅，你可以理解其實嗰啲係外星人嚟，係 咯係咯，唔出奇， 係咯，即係只係由個 portal 過嚟嘅一啲外星生物啫嘛，即係你話佢係惡魔就得、 嗯， 因為其實佢係 physical 嘅。咁當然啦，佢又有寄生喺啲人身上嘅，即係佢好多人大肚咁，其實生啲怪物出嚟嘅。咁就當然你都可能係又揾嗰啲異形嗰啲咩黑水整都得嘅啫。即係如果你而家有個咁嘅概念嘅話，係咪？咁其實又冇話唔可以係科幻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基本上都屬於係科幻同一啲鬼怪嘅咧，就撈得好混純嘅一啲作品，就黑蘇魯神話咯。大家有興趣亦都可以睇下呢一個嘅。咁啊，純介紹啫，咁啊，即係簡介啫。咁啊，其實我睇咗。呢度我真系睇咗，不過今日唔講住啦，係咪？ 係，都好長啊。 嚇，介紹下算啦，係啦，咁呢個俾咗，即係因為等馬仔講， 大家都睇埋先啦。 係啊，等大家都睇咗先啦，咁到時慢慢傾啦，因為又唔係戲院做，反正係嘛。有嘅，大家上網揾啦，直接揾查 呢 個 VOID 都有，中文字幕 㗎，係嘛啲嘢。 嚇？咁你對我嚟講呢啲好小兒科咯，我唔知點講啊，大佬。我都話我睇《午夜凶靈》笑啊。你咪我嚟讲啊，所以你点可以话今次套黑仔呢套 吓吓唔得， 即系你唔好用我嚟做标准声噶嘛，你吓唔到我系好正常噶，吓即系你吓到我，我惊第二个要叫白车噶，吓咁所以我同你讲话冇啊，我唔惊，或者我睇完我唔觉得好有 mood 或者好惊栗，唔奇噶，可能你换转第二个已经吓死噶啦。因为我哋太过系睇戏啊， 系， 即系成咗睇佢点拍啊，即系唔系喺度睇佢啊，好唔代入啊，有啲抽离嘅，技术上有啲抽离，系睇下佢点样去讲个故事啊咁，系，有冇办法？ 我自己比较怕呢啲好核突， 系咪啊？咁佢又唔系，真系好核突，咁你睇异形 O 唔 OK？ OK 咪得咯 ，OK， 咁佢都系咁嘅啫。咁當然佢有時會反而會即係搵個斧頭劈嗰啲人嗰啲囉。咁但係佢都好溝嘅，都係成桶油潑出嚟嗰啲咁嘅啫。即係你唔好諗佢又好現實咁嘅，即係佢都好誇張咁。咁唔係，但係冇搞笑嘅，唔 <Okay, S 1> 會想笑嘅。 笑 你睇一陣都覺得哎呦又死咗囉咁樣，係啦咁樣。但佢有啲人死咗又唔死喎，因為其實佢又變咗怪喎。係喎、所以佢成日唔好多人嘅啫。系啊，咁我唔讲边个变咗怪啦，呢个讲埋就唔怪啦，大家睇啊。 好。 因为呢啲系穿桥噶，再讲埋。系。咁啊讲俾你听，嗰啲人其实会变咯，变嚟变去咁。咁到底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人，边个先系帮佢哋，边个系害佢？你谂都唔讲啦呢啲。嗱，呢啲卖关子啊，要搵个位卖。 系。 啊，唔系乜嘢都唔穿得嘅，系咪？系啦，乜嘢都唔穿得，即系唔可以讲空虚、异界，又唔可以讲呢个。恐惧、空虚，又唔可以讲歪咁讲咩咧？又唔可以讲黑苏嘅神话咁，即系唔使介绍啦，系嘛？好，咁大家搵嚟睇下呢度都几得意嘅一套嘢，但系大家当系沟片睇得噶啦，唔系又唔系话啲咩大制作，但系几得意嘅。 好， 好啦，咁其他嗰啲讲唔晒啦，咁有咩？仲有冇嘢要拣啊？讲。 咁啊，咁啊。 其实仲有噶，嗰啲卡通有到咩相对世界啊？咁好多噶。 好鬼多啊！其实要讲嘅真系。但依家， 咁就其實係似 Terminator， 但佢就唔係玩時空，佢就玩其實世界就咁啦。講完 ，OK， 長講之後先講好冇？ 係。咁同埋唔知係咪就係兩集就完啦？ 係啦，佢唔知話只係上下嘅，佢又唔係講一二嘅，咁就冇噶啦咩？咦，咁我估咗啱開始嘅啫。 係咯。 定係其實係一個序章咧？咁我都唔好了解佢哋一啲。 系啊， 即系点样编排咁样，即系好似今个礼拜阿卡 点五都知咩事嘅，正常嚟讲。 即原来系总集篇咯，咁但系总集篇你都估会唔会有半集新嘅？点知系一分钟新嘅都冇。 哦，一分。 所以唔使讲啊 ，OK， 大家睇翻头六集得啦。吓，唔知道大家睇咗未啊？其实系几得意嘅，真系，即系睇落去个故事真系几得意。头嗰集闷啲，因为讲个主角、主要做公务员嗰时候嘅故事，第一集真系未讲到只嗰嚿，即系嗰嚿卡多出现啦。 系， 就变咗科长倒耕作，第一集或者半扎植树，变咗嗰啲系啦。但系佢最尾坐飞机嗰阵，嗰嚿嘢出现，咁其实咪可以跳咗去睇嗰集。即系如果大家唔想睇啲科长嗰类就系啦， 系当然识下啲人咯。如果都系。 唔系你可以翻头睇，睇后面啲先。咁你睇下演员咩嚟？咁你有兴趣啊？想知翻多啲，咪睇翻咯。哦，原来个主角咁劲嘅，系即系啲公务员里面比较即系做得即系出色嘅嗰啲咁。咁你之后睇翻就有兴趣嘅，系咯。我叫你第一集咁样追咧，我谂你闹我会。诶，呢度卡通都介绍我睇咁闷嘅嘛，系唔系后边闷噶嘛？好，左冇。 讲唔讲埋个 Star Trek 同 X-Men 咧？ 哦，嗰啲又唔同，嗰啲系吹下啫，你讲埋啊？ 嗯， 讲介绍下啫嘛，纯粹。 咁啊、 ，Star Trek 咩叫做咩话？叫做系、 啊、 Discovery 系嘛？ 系啦， 系。哇，犀利啊！呢、這个就系呢个银河守护队二入边出过场嘅边个咧？史泰龙唔系隔篱嗰个杨紫琪 系。 笨到未有史泰龙，系咁啊！杨紫琼都劲啦，系嘛？ 劲 系咪先？竟然会做 Star Trek， 仲要做男长喎、哦，系咯，系咯， 都主 有冇攞 lightsaber 出嚟打埋咧？喂，我把清明剑， 哦、都 系 lightsaber。 咁佢都有着嗰套太空装喺出面行嘅， 系嘛？ 系咯， 即可能佢都打咗两下，系嘛？ 系咯。 咁但係呢都 OK， 咁不過韓永就話呢其實可能唔係講佢㗎，佢賣廣告就成日好似講佢咁，但係、 哦、 其實好似係另一隻男嘅男出嚟㗎，佢話佢 哦咁咩呀， 好似係囉， 即係反而係講嗰個 我唔知，但其實冇乜特別，咁睇一堆、叫做片段係啦，咁、 啊、 有個黑人女嘅即係嗰啲叫做咩話火神星人， 火神 系啦系啦，即系闪扑嗰啲嘅女黑妹系咁嘅， 啊咁佢 好似都好重气嘅， 系佢嗰个话咩佢好似人喎、哦，话佢啲语言咁啊做唔到嗰啲火神星人嘅，话佢、嗯、我唔知点 解 佢咁讲嘅， 哦即系讲到佢唔受自己啲人嘅认同，调翻转 系啊系啊， 即系话太 似，即系又系啊闪扑咁系嘛， 都系嘅都系。 即是新的都是啦， 不是都 系啦， 系新嘅， 系 咯，即系 style， 系咯系咯，即系又系玩翻嗰啲嘢咁咯，咁同埋，但系佢呢套个制作都好似唔差喎，又， 我点会差啊 ？Star Trek 喎， 唔系，同埋佢呢套系戏定剧嚟嘅咧？ 乜剧？剧嚟嘅，但会唔会有 Netflix 我唔知咯。 哦，都唔出奇。 唔係，但其實已經褪咗期㗎啦，其實已經褪咗期嘅。係。不過唔係，如果做都睇。 咁就係我哋之前成日提嗰套就係呢套咧。 係咯，咪就係呢套咯。哦、其實本來應該年頭就有㗎啦。係 咯 係 咯，我記得。 不過都我諗而家都係年尾到啦，應該都唔會話再下年咁大鑊嘅。 O K。 係啦，就咁啦。咁啊，而家暫時就睇到啊， 同埋佢講 嘅 呢個 出現 企業號啊，十年前嘅故事啊。即係有企業號嘅之前嗰十年啦，佢咁講。 即係冒險號啊！你知唔知我叫？ 係啊係啊。 哦，係即係都係前傳嚟 嘅。係啊。咁同埋好似係講呢個佢哋第一次同呢個勁漢人打嘅。 係。 係。 我係講嗰段 ，OK。 係有中文 trailer 啦，係大家可以睇下。 哦 ，OK。 係啊係啊。 係有，佢好貼咗上群組啊。啊睇，唔係，其實最搞笑係另外仲有一套係搞笑版先好笑啊！ 嚇、啊，哦，即係搞，即係玩佢哋 Star Trek 嗰啲嘢。 係啊。 係咪即係有啲似？ 但嗰出叫乜鬼嘢咧？我揾唔翻出嚟添。 係咪就係以前嗰套真係玩佢哋嗰套嗰個嘅劇定係點咧？ 咪好似《加利斯 Class》咁嘅咯。 但唔係嘅，但係佢似嘅，佢唔係真係嗰套嘢、 哦。即係都唔係嗰套嘅續嘅。 唔係嗰套，但好鬼似咯，淨係抄嗰套搞笑街市 Chris 有史高奴喺翻嗰度咧。 係啊，神探阿蒙。 喂，我成揾唔翻出嚟喎，你揾唔揾到咧？你揾唔揾到咧？ 你有冇見過先？如果要 search 佢嗰套Star Trek 咧，佢會走埋出嚟嘅喎。 係嘅咩？ 係。 叫做咩名咧？ 咁要睇下先知啊。咩的咩啊？啊，我唔識。 哦，我揾到啦，咩 Orville 啊？ 係啊係啊係啊。 Orville。 係啦。 係。係咯，好鬼似嘅，好鬼似呢個《Gas Class》嘅，其實成件事咯。咁又有個無厘頭友做男主，嗰個邊個嚟嘅？其實嗰個就係戰紅。 哦。就係佢。 即係戰紅，其實個導演自己。 係啊係啊係啊。 做埋噶嘛？咁其實即係乜嘢？即係佢後屘拍咗一套好唔好睇嘅，叫《奪命西》。咁就係佢嚟嘅。咁我唔知，但係不過咁呢度睇都幾好笑嘅，講啲嘢係咯，都幾無厘頭嚇。咁同埋啲特技一啲都唔渣嘅喎。你乜以為佢搞笑咁啊？咁啊四三零算 OK 咁啊？唔係喎，好靚喎啲飛船咧整。 唔係我見佢平時喺個飛船入邊影啲人嗰陣時，佢啲衫又好流咁喎個樣，好似。 係咩？哦，佢整到佢好卡通啫，佢唔係流，佢整到佢個造型咁傻咁，但係佢唔係流㗎，啲其實啲原型好高㗎。係啊，犀利啊呢套係咯，呢但係呢套幾時做嘅咧喂？即係霍士㗎呢套好似係嘛？ 係係啊係啊。 唔知有幾時做？ 片就16号先抌出嚟嘅，都好近啦，但係就未。 系 未睇到佢话几时做 ？check 下系唔知几时做。不过呢套都几想睇，好似都几搞嘢。即可能佢都系趁人哋沙出有，佢咪整个搞笑版咁。系啊，双辉影啊咁咯，咁啊都要睇嘅，系咯。 好。 系咯。咁啊，斋笑就应该你唔会觉得好有咩唔好嘅，系咯。 好。 咁就冇。 咁多先。咁啊 ，X-Men 系咪讲埋 ？X-Men Gifted。啲 gifted 係咪而家美國隊長扣住個靚妹嗰度啊？唔係，佢真係就咁 gifted， 對 gifted 咁嘅，都係同名喎，係啦。咁原來咧就係呢個啊，係咪咧？其實係啊 ，X-Men 個導演係嘛？ 嚇！ 就走鬼咗出嚟拍呢個電視版。 哦。 即都係係咪都係 Fox 啊？應該係啦，應該 Fox 啦。係。X-Men 嘅電視版嚟喎，算係。係。咩啊？ X-Men 是霍士的嘛，依家都仲 是。是啊是啊。咁你话佢到底系咪 X-Men？ 系 X-Men 嚟嘅，因为里面咧都有几个嗰啲超能人，包括范冰冰做过嗰个冰，就冇范冰冰嘅。OK， 放心，佢换咗阿芝芝做嘅。 系。 因为阿范冰冰都唔方识讲英文，点样做到美剧咧？ 系。 咁啊，梗系搵个识讲英文嘅芝芝顶上啦。OK， 咁同埋佢呢个系现代嚟嘅，你咪当佢第时变咗范冰冰咯。咁啊，都好难想象啊呢件事。第时佢变咗支持会合理啲，遇到阿悟空啊，咁啊有冰呢个角色嘅，咁啊系阿支持，即系阿韩国妹嚟嘅，支持啊，即系呢个龙珠终极进化里面嘅支持，有印象，即系呢个 Sucker Punch 入边嗰个， 系嗰个应该大家知啲啊，系嘛？ 咩知啊知啊，系咯，都好多科幻片都有嘅，一有新，诶上次个咩客有个客机有鬼嘅都有佢做嘅。 哦 做空姐， 哦、okay. 即算系咁噶啦。如果你而家叫做揾个亞洲人樣咧，呢個算個樣冇咁衰，相對 係 啊， 係。 咁啊， 係咯，佢入面啲人怪怪地嘅，都係 係 即係。 但係點樣？ 但係冇乜，唔係又唔係好特別啫喎，啲人。即係佢哋用嗰啲都係好似嚇少少超能力咁樣念力移動嗰啲咁，嗰啲係啊，同埋好似個啲人啲能力差唔多咁咩？ 啊咁又唔係差唔多，佢好似係因為兩者弟啊。 哦，即係嗰兩個係一樣。 咁兩個就好似會接近啲，我唔知一樣就係接近啊。係 咯，我見到個女啊推喐個薯片啊嘛，喺個嗰啲賣薯片機嗰度。係。 是念动的那 个。是的是的。那男主角爆气整到啲嘢弯晒可以。 他不知道可以影响啲乜嘢我唔记得咗啦。咪总之他有几个人嘅但都系翻学咁咯即系。咪呢啲唔紧要最闷就系乜又系欺凌啊咁样。 是啊都系嗰啲嘢。 嗱咁講，社會呢啲咁嘅社會問題咧，其實你融合即係呢個即係呢啲咁嘅超人片講咧，其實做得多會悶。 係，套套都係咁。 係啦，即係其實 X-Man 本身已經係講緊歧視噶嘛。係 咯。 即係就係正常人歧視呢、這個即係超能人啊嘛。即係調轉啊嘛，反而即係唔係仰慕嘅，反而歧視佢哋嘛。咁本身已經係講呢樣嘢㗎啦。咁跟住你又加埋啲即係學校呢個問題內啦。 是 即系唔系咁呢个系又另一个问题嚟噶嘛？系咪先？系咯，学校入边嗰个欺凌问题啦，咁又系好似上次雷射眼咁啦，又系即系逼到佢发动嗰啲能力咧，即系一样噶喎，佢做翻啲嘢，咁其实都系呢个导演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几重复噶咯，即系你好似电视做翻一次咁，不过就你用咗另其他角色啫嘛，系咯。咁好唔好睇噶？咁样唔知啊，咁你可能当校园片睇咯。 系咯， 系咯。 咁同埋 咁你都唔帮佢哋会着啲咩超人衫噶啦。 有嗰啲蜘蛛机械人嘅喎，呢个之前有冇见过？ 哦，佢好系啊，唔知喎、啊。佢呢度系咪话啲政府好似会用呢啲嘢捉嗰啲变种人噶嘛？ 即系可能系咪代替咗嗰啲大机械人咧？ 啊，即系 Sentinel 吓、 啊。我咁呢度应该未有 Sentinel 嘅。唔係咁唔會用新同嘅新同未來㗎嘛？呢個時代都未有嘅，咁唔係唔好理佢嗰啲唔緊要啊，即係總之係佢其實都係一個校園啊呢啲咁嘅背景咯，咁大家要 OK 先得， 係 咯。不過校園故事啊，唔會死得喺邊嘅，一般都係，反而穩陣。 OK， 係 咯。 好，咁你 好，咁呢個睇下到時嚇，咁幾時㗎？都一七嘅，不過唔知幾時啊？有冇話幾時啊？有冇講個日子啊？ 未见佢，但系都系，都冇讲。 哦，即未有确实日子。 系。 O、okay, K， 好，咁啊等下啦，咁讲到一七咁样，咁都系嚟紧几个月嘅啫，系咯。好，到时睇。 好。 好，仲有冇？快啲。 咁就， 啊，收尾讲下杜汶泽嗰单。 吓、啊，讲警讯。 警讯系。 系系。好嘛， 愤怒嘅硬汉子，成熟啲人生痴，使唔使讲呢个？ 依家唔系唱呢首啦， 而家唔唱呢首咩？ 系啊， 唔系喎，我睇翻佢嗰度都开头仲系唱紧呢首嘅喎。 吓， 你使唔使我 P 翻俾你睇啊？ 有啲咁嘅事？ 唉，仲系成龙嗰只噶？ 系咪？但系咪转咗人唱咧？ 唔系啊，都系成龙啫嘛，直情播翻嗰只嘅。 系咪？定系佢呢？唔系，不过佢呢个会唔会系好耐之前啊？唔知啊，唉。 冇搞错，咪嗰集咯，就系、是、直情嗰集咯，俾阿杜汶泽笑到面黄嗰集。 哦 ，OK。 我听到仲未唱呢只啊？ 唔系，之前系转过嘅喎。 我 系 转过啊。 啊，之前系转过嘅喎。 转过唔老礼又转翻。 吓、啊，可能系啊。 可能咁啊，唔好理佢啦。重点唔喺只歌度。诶，重点系哇，喺点解咩好笑？咩好笑 啊？呢、這个 点解会联同埋有关啊？关边个事啊？ 呢个暴龙哥 系点解关佢事？龙咁威啊！ 系冇错，因为龙 咁威系拍过。佢就话喂，我嗰时啊搞笑咯，竟然搞到高山废都冇佢咁好笑。佢正经嗰度仲好笑，咁咩好笑咧？其实好笑在咩咧？ 好笑就在于佢吓。搞拍咗一場大龍鳳然之後，但係其實只係講一樣好普通嘅嘢啫。 係就是、高空雜物。 係。 係呢個關金集啲戲事啊，其實。 係。用一個愛情片嚟包裝呢個高空雜物。 係啦。咁啊搞一大輪，當然嗰啲男女又即係又唔得啦，係咪先？即係你演愛情故事就即係面目可憎，點搞啊，大佬？即係而家佢最搞嘢就係呢班人平時係做壞人嘅，無論嗰個老豆嗰、那個嗰、那個或者嗰個俾人哋睇唔起嗰個都好啦，嗰個咧個頭上面一執頭髮咁個咧，咁你嗰啲你係正常人見到都會唔中意啦，即係真係有少少壞人咁。咁女主角當然亦都其貌不揚啦， 係呢啲我唔敢亂咁評論。 吓、啊，唔敢呢个评论，咁我大胆少少啦。即系如果你叫我睇呢、這个，我宁愿睇翻欣儿。 系。唔系瘦嗰阵。 我真系，唔系而家嗰个欣儿。 系。 OK 啲啊，我覺得。即唔係咁，你乜嘢都可以去請聖噶嘛，係咪？ 係。係 咯。咁你更加唔好要求有翻盧嘉敏做主持啦，呢啲係嘛？冇可能啦，呢啲係嘛？即簡直係美少女咧，拍埋盧嘉敏側邊。 係，當然係啦、啊。 唔係，佢當年算係㗎。 依家佢樣拍埋，你都話仲得啲啊嘛，係嘛？ 嚇？ 你話依家佢樣拍埋都仲得啲啊？ 我依家老咗啫，但係都好樣過佢哋嘅。講真嘅，咪優騎嚟嘅嗰啲，就算啲主持啊嗰啲都 係 咯，即係咪冇人啊？大家唔知啊。唔係咁啊，唔好講呢啲先啦。有咩好笑？好笑就佢喂點解係講個老豆又嫌嗰個女同個窮鬼？又冇錢又冇樓，咁啊介紹咗個 有錢， 即係中佬佢啦，係啦，咁但係佢唔中意個中佬，個中佬有五千隻屋咁樣，咁無端端兜一大個圈咁最尾就原來老豆發脾氣就掟咗啲嘢落街，叫佢就掟中咗，即係分別都掟中咗呢兩個，即係佢屬意同唔屬意嗰個男朋友 A 同 B 咁樣，咁做乜嘢咧？佢哋話做咩兜咁大個圈？佢講個空宅問咩事？ 嗱。那個圈到底有幾大呢？其實是有成大概是十分鐘到啦。 即是那個劇啊？ 是啊。 是啊，做了十分鐘其實都不關事的。 是 啊。 是最後尾那幾嘢先至係掟人。 是啊。即其實都幾係咪唔知咩事囉。即佢哋都覺得係喂唔差啲呀。咩 仔送都係做半個鐘啫，你用咗一節嚟講高空斬物大佬。 唔係你嗰十分鐘係用得其所 ,ok, 即係你等於教個電視咁你當然你講一條數式出嚟可能好快但係你要人哋入腦啊或者你要真係表達到當然係需要有時有個故事但最近個故事而家故事唔關事㗎嘛你搞咗啲唔關事嘢出嚟㗎嘛 咩事呢咁到底做咩 咁同埋佢笑佢哋嘛點解佢開頭喺公園呢係玩嗰啲呢拍手啊嗰啲叫咩猜乜嘢呢叫做小明㗎係嘛係咪有冇搞錯啊？兩個大牛骨大人都玩小明，兩個男女唔係低能丸啊？咁唔知啊，鄭經理講嘅，你問佢啊。但我都同意嘅，即係唔好真係好咁離地啫，大佬。咪呢單我都覺得係好笑嘅，真係好笑。咪同埋阿新年話啊嘛，平時警訊就冇人睇啊嘛，一有新呢啲貼呢就好多人睇。 哦，係啊， 幾百萬點擊啊嘛。 睇嘅喎，佢平時咪成條片貼嗰條啊。 係啊。我貼嗰條就成條片嚟嘅、 啊， 全集嚟嘅， 系 啊，冇人睇。 應該得嗰幾萬，頂多都係十。睇下先啊，依家去到萬幾人睇啫、啊啊 嗯、 真係呢個香港電台自己鋪出嚟嘅，但係咧，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佢、啊啊啊、自己啲人自己 cut 出嚟嗰條咧就幾十萬喎、啊。 嗯。 啊，真係差天共地。 好啦，咁你揾埋啲又騎呢喺度成日，唔係即係佢嚟去都呢幾個人，好似個劇團咁，咁一時壞人又係啲人做，阿爸爸又係呢啲人做，咁你，唉，真係唔知佢哋都睇到，真係當笑話啊，真係，係好 ，anyway， 咁啊呢個好似今個禮拜都算係一個嚇幾好笑嘅一件事啫，講講啫，係啦，唔係即係呢個都同創作係有關係啊嘛，即係你即係咁樣嘅咩？或者呢、這個你做個 presentation， 你冇理由咁樣 present 嘅嘛，係咯，真唔合格嘅，其實咁樣係，唔知啊，唉，咁都大家都指著嚟笑，咩最弊個個啲 focus 都唔喺呢度啊，係都係講翻咩又冇錢又冇樓啊，唔好嚟溝女啊嗰啲乜嘢，即係反而大家喺呢樣嘢度觸動到大家，係啊，其實關咩事咧，係咯，咁啦。哇！咁另外好似仲有個符文喎，好似係咪？ 係咩？ 係啊，即五星戰隊嗰個獅子啊， 綠色 嗰、那個， 係， 唉，又走咗啦。 嗯， 係啦。哇！呢啲都唔好大年紀嘅啫喎，係咯，五月十八號去世。 五星戰隊啊，唔係好耐喎，真係。 嚇！大五喎、啊，呢、這個叫做係咯，咁啊叫 四廿七歲啫噃。 達也。吓， 四廿七岁啫噃， 系哦，好多啦。你上次嗰个三个五嗰只人马都话后生噶， 系 冇办法啦，系咯，就系唔知日本人都真系唔襟摆啦。我成日对佢哋日本唔知医疗好差，点易死啊啲人成，系咯，唔知系好。Anyway， 补补啫，系啦，因为都算好 星戰隊其實。 好睇好睇，打功夫啊嘛。 即係有古仔嘅大佬，不過當然佢中間啲古仔好多，有啲都係搞下笑嘅。係。咁但係佢個大故事係有個大故事咯， 係。同埋呢個大家成日睇恐龍戰隊啊，美國版嗰個老虎啊，都係喺呢度走出嚟噶嘛。 係。好啦，咁仲有冇？ 嗯，係咁多啦，我哋。 一煲埋。好，冇啦，係嘛？ 冇啦。 咩動物朋友拍 AV 嗰啲唔使啦，係嘛？ 哦。唔使啦，咁。 即係必定有噶啦，呢啲係咪啲出名嘅動畫？係咪星矢啊？星矢話拍咩話？ 真人版。 荷里活真人版咁得人驚？ 係。 唔係啊嘛， 係 會變好笑啊！應該都 要播翻香港版主題曲啊！如果香港做 嚇，香港唔係播香港做，播嗰只坊間嗰只係嘛？ 咁梗係坊間嗰只啦。 係 咪依家啲人唔當嗰首咧係真係主題曲㗎、哦？當咗嚇坊間嗰首係啊。 係嘛？哦，咁樣。好，睇下点，睇下点样真人法，大佬，唉，死得系 咯。 波兰导演啊， 吓系啊，呢、啊哦這个都系消息一则啫，就未正式有啲咩嘢嘅，佢咁讲啫。 系买咗版权呢啲就冇乜意义嘅，系咯，哥布拉到而家都未拍到。 系咯，几多买咗冇拍啦？啲咩同梦 啲咁样。都话买咗噶，都冇话提都冇提过添。 真人 Eva 咁。 我、哦、真係 Eva 翻咗去啊！今日十年度啦，版權 就係， 所以咪話佢下個 project 係咪會拍咯？係、啊、咯，但係優姐話真係拍《Ghost Rider 2》喎，又話會 咁、哦、樣， 唔知堅定流啦，睇下點啊，係咯，同埋又話真係會個 Eva 會整埋個最後一張喎，係咯、 啊， 聽住先，係咯、 啊， 我唔係好期望，好驚啊，大佬，係咯，好驚唔好睇啊，即係爛尾啊！有冇咩做？講下禮拜咩做啦？有冇做？ 好，咁就下個禮拜啊， 魔道王啦，係咪？ 係係啊， 加勒比海盜啦，係嘛？ 係啊， 係咯，係。 喂，真係冇咩睇喎，仲 科 幻啊，真係冇啦，睇得佢啦。 咁魔道王都科幻嘅， 係啊。 佢又唔係叫魔道王喎，加勒比海盜，加勒比海係嘛？ 嚇、啊，加勒比海盜，惡靈啟航啊！ 惡靈啟航，依、這個魔道王啊，即係第一集先叫魔道王嘅， 應該係啩？ 我成日以為套嘢叫魔道王啫。 我哋成日都係咁叫佢喎。 唔係喎，原來係咯係咯，原來叫加勒比海盜嘅咩？係咩？ 我哋唔會嘅。 係咯，定係佢有係佢哋唔記得咗咧？有權噶，啲戲院大佬自己改名，唔記得咗自己叫開做乜嘢，係咪先？惡靈啟航啊，總之係啦，咁啊有少少前事啊，到底啊 Jack Sparrow 啊，細個做過啲咩好嘢咧？ 係。 好，咁有冇乜嘢？除咗呢套，哇，好多個唔同版本，我見好得人驚喎、 啊， 大佬。 係啊，係啊。 係咯。4DX 啊。 之後就 要去，不過呢套係好多人睇嘅，的確好多人睇。 之後就要去到神奇女俠啦。 哦，沙灘拯救隊算唔算科幻咧？ 嚇、啊，唔係你之前先話唔係咯。 啊，以前嗰套唔係，不過呢套搞到變咗 rock 做啫， 即刻有科幻感啊！ 升咗級，大佬，係咯，又攞啲軍備出嚟打，大佬又打到占士邦咁。 唔係喎， 明明都唔 係 講呢啲 嘅，又打嘅。 有啊，係啊，佢係 有 打噶。明明都唔係講呢啲嘅大佬，醒力咁人哋講點樣叫特工嘅、啊、大佬，咁仲唔科幻？表面上係醒力係嘛，其實係特工啊。好，咁唔緊要，呢度大家睇就睇啦。我好驚，搞笑嘅、啊、大佬。好啦，跟住神奇俠啦，係嘛？ 係。 喂，提早都好犀利喎，呢度係嘛？ 三十號啊。 端午嚇？ 三十號啊。 係咯，端午節提早上畫係咪？ 係啊。其實魔道王廿五號，即係佢都係五日之後就上啦，都唔 係啊。喂，我覺得呢度走唔甩啦，係嘛？神奇女俠，即係大家仲有疑問。如果而家以睇畫頭嚟講，呢套似乎係最似樣嗰度嘅單頭，即係超人啊。即係如果以係咯，今年嚟講， 係啊 ，DC 咁你都唔係多個單頭 超人作為一個呢樣嘢咧，即係今次係似乎係。即起碼睇落係最成功啦，最少暫時睇。 係啊，係啊， 即係排頭啊，即係似模似樣啊咁樣嘅，係咯。咁、嗯、唔、嗯、 睇就真係我覺得 係，同埋依排都抌多咗好多片出嚟啊，大家睇下啦。 係啊，咁同埋佢都好似係有好多即係以前電視版成立啲元素都好似有翻喺度。 嗯。好，咁啊之後要去到六月八啦，就《盜墓迷城》。 咪最好笑，我見到咧，仲寫住《地球末日戰二》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冇啦， 唔知啊， 冇啊， 應該冇嘅。 World War 二世二 啊， 有冇啊？應該冇啊， 冇啦，應該就 應該留啊呢、這個。 係、 啊， 係。咁啊之後 好做咩？ 之後就要去到六月十五號啊，咁就生化危機血仇殺戮。 是就是卡通嚟嘅， 系啦，动画版， 即系都几得人样嗰啲啦，都系讲紧 全 C 唔系巴斯光年咁嘅样嘅，放心吓， 嗯， 即系又系嗰啲 Final Fantasy 咁嗰啲啦，系咯，唔系平时生化危机嗰啲 Final Fantasy 嗰啲，即系个样几人嘅，几真人嘅，系咯，系啦，咁啊睇呢度得唔得啦？咁系咪又玩咩嘅咧？今次？ 今次 有冇话边一个 game 互动嘅咧？系咩关联嘅咧？ 咁啊唔知喎，呢个真 知啊。OK， 好， 唔 紧要。 我冇睇开呢啲， 应该睇睇 直头。 哦，你唔睇呢啲嘅，即系打个 game 嘅啫。 唔系 game 都唔打嘅呢啲。 咁唔啱呢个嘅。好。咁佢跟住已经变形金刚噶啦。 系啊。都。咦，那個你話嗰個日本家庭嗰個唔見咗嘅，係咪再之後嘅？即係停電嗰套。 日本家庭係咪唔知喎？佢仲叫英文名，應該未有正式嘅。佢寫六月廿九咯。 哦，都未到，咁又都未。 係咯。Survival Family 啊嘛。 咁啊，到咗變形金剛先嘅。 係變形金剛六月廿二。係。幾多？ 廿二啊。 係嘛？ 係。咁啊，同期六月廿三啊，都有个今晚打丧尸嘅。 嗯。但我见到有度又写廿九嘅喎。 系咯。我唔知啊。 唔知咧，喺啲期间啦，等等佢啦。有时又早就成晏啲系啦。咁蜘蛛侠系咪要到七月啊？ 七月六。 七月六 系。 系 啦。咁之后就呢个七月十三嘅猿人争霸战。星空巨戰。 嗯。 係。七月二十就千星之城啦。 係啊係啊，喂呢套我自己好期待㗎，不過唔知香港啲人又麻麻地。 係。 即係好似當第五元素冇到咁樣啊。 哦。哦係。 定冇睇過？ 唔知啊。我見到有套新嘅就咩報告老師怪怪怪怪 新啊呢套 唔新啊九把刀 貼過呢個係啊九把刀貼過呢個畫頭 啦咁啊七月廿七嘅啊七月 但我呢度寫八月三喎 咁樣又唔同 哦又唔同咯 咁啊仲有呢個軍艦島又係七月廿七 係 喺 呢度有八月三 喎咁樣樣。我看到有呢个《绝望真相二》喎，系纪录片嚟嘅，即系我记得第一集好似系讲呢个咩，系咪讲阿基尼洛城之全球暖化嗰啲咧？即系讲话好似吓， 今次讲咩？ 套啊，佢系讲能源革命嘅，系啊，即系似乎系呢个能源。系咯，即系嗰个石油危机啊，等等嗰啲啊。 系 ，OK。嗱，之前咪有一套叫咩 Geo Storm 啊，系咪应该系嗰套话可以控制天气卫星嗰、那个？ 哦，嗰套。 因为写十月十九嘅。 哦。 但佢仲系写住 Geo Storm， 即系都唔可以作准啦，因为仲系英文名。 好啦，咁咩太远嗰啲唔讲啊。 系咯，系咯。我都唔爭在啦，都講到咁遠啦。正義聯盟十一月十六，係咯，星戰咪十二月十五咯，係咪？ 係 咁啫嘛，冇啦。 嗯。 係，即係其他啲唔冇咁大嘅，咪唔講啦，係咪？ 嗱，我 好有冇？ 我新見到有一套叫《Emoji》啊，大冒險啊。係咩嚟 咧？ 其實即係《Emoji》啊，即係呢個依家啲人啊， 玩呢、這個WhatsApp 啊嗰啲咧，即係你會有一啲公仔噶嘛，即係佢好好 basic 嗰啲笑樣啊、喊樣啊嗰啲咧。 哦，嗰啲係 啊， 嗰啲嚇。哦， 咁佢依家就出套電影。 即係你先係一個 character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 即係有啲似。 都哈哈笑咁嗰個。 係啦，係啊，係啊。 哦。 有啲似呢個Angry Bird 咁樣咁啦，咁但係佢又都叫早。即係比近快啲有得睇咯，即係唔會好似 Angry Bird 咁隔咁耐咯。咁同埋佢嗰樣嘢都叫做興緊啦，同埋即係我諗佢呢樣嘢分分鐘都唔會咁易話唔 hit 啊。即係佢亦都冇話 hit 唔 hit 嘅，咁你始終係即係你覺得係一定會用㗎啦，咁咯。即係譬如喺 Facebook 咁樣，咁你除非你話即係 Facebook 掛咗柴啫，但係都冇咁快啦，係嘛？咁佢又有戲嘅話，咁係咯，都食到個勢嘅。 即如果是要就要快的，如果不是好像 Angry Bird 那麼久就沒用 了， 即 你的熱潮未過呢，那你就將我的東西變成一個 character， 就演有卡通有成，所以就算你的熱潮過了，那我 as 一個卡通人物我又可以 survive 下去。 是 的，如果不是你不及時你將它變成一個卡通人物，那你只得個 game， 那個 game 過了就過了。 是的，而且你分分鐘你上套動畫你可以 hit 翻起的 game 都不出奇的。 是沒錯沒錯沒錯，不要理了，即 是做就早做咯，即是這樣。沒理由等到個 game 都過了秒才做。即 Angry Bird 有些遲的，即如果以動畫來說。即人家拉散他那些就很快，但 是即出不同的產品，但是電影真的有些遲。同類型的東西如果是有心出動畫就快點出了。好，好， 是這麼多了。 好，哇，都講好耐了。 好，四個鐘。 好了，明謝返了，提供這麼多資料給聽眾們，多謝大家。好了，那講下我們 email address 呢，是不是 tatsukusf@yahoo.com.hk 呢，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有什麼報料啊，或者我們有什麼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給我們，等一等回信的。好啦，咁那個 sci-fi backup dot this is tap dot com 個係咪一更新住啊？因為咧好似話即係要開始收費啊。 嗯， 係啦，咁我哋應該都係會繼續用另外兩個啦，就係 sci-fi 411 backup 啊，係咪 ？sci-fi 411 backup 啦 ，dot wordpress dot com 同埋呢個 all the way sci-fi dot wordpress dot com 嘅。咁呢啲更新咗咧，咁呢個 casquare dot com 嗰邊香港播放咧就會隨住更新噶啦。咁原來咧，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啊，去 Regazine 啊，就或者我哋啦，咁我哋星期一就會有新一集。咁但係原來咧，嗰度係 rotate 住嘅啫，即係如果再有多啲新節目咧，就會冚咗嘅咯。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嗰度就真係要即係真係要早去。就原來係咁嘅，我真係近排先知道。乜原來咁嘅咩？咁樣 OK。好啦，咁另外啊，大家即係記得去我哋嘅專業啦，就係、是、facebook.com 斜洞 sci-fi all the way。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你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1276632嘅33921276632嘅。咁我哋嗰個 YouTube 版呢，咁大家如果有支持我哋節目嘅，咁朋友即係就多啲 share 出去啦，咁最好就係睇返個 YouTube 入面去 share 或者嗰度 like 就會更加好。咁我哋同埋講多樣呢，係咪我哋會置頂住係嘛？話會喺 Facebook 係嘛？因為好似有朋友話係原來置咗頂翻嚟見唔到，係咪咁啊？ 係啊，暫時我試下咁樣睇下會唔會好啲先啦。 好好好好，咁好啦，好啦，咁一陣都係阿 Sunny 去 upload 啦，係啦，因為今日係 Sunny 錄嘅，係 啊，因為今日都嚇各樣嘢出問題啊，搞到嚇。 好。唔緊要，係咁一陣整一整 ，OK。 可能啲聲會有啲問題，請大家多多包涵啊。 係啊，可能啲聲嘅問題，因為頭先你聽我好似都有啲滋滋聲定咩，但係冇辦法，因為嗰啲唔知點整得走啊。 係啊係啊， 咁試一試先，試一試先，好冇？試一試咁樣錄又得唔得？再改進，好冇？ 好。 唔緊要，嗱，未講要講一樣嘢，就話咧，如果我哋唔置頂咧，咁就大家幫手咧，就推翻上嚟啊。因為如果唔係咧，好快跌咗，人哋更加睇唔到。咁如果大家見到咧，跌咗咧就撳一撳回覆，咁你求其打個 A 字一二三都冇所謂，跟住你咪 delete 咗咯，係咪？即當然，如果你有嘢想回覆或者想貼就更加歡迎啦。但如果冇，其實冇 option， 幫手推翻上嚟啫，就其實都係求其 打一個咩字都好，就自己再就得噶啦，咁就會上翻頂噶啦，係咯，咁就希望大家都會容易睇到先，起碼頭幾日或者頭一日先啦，最少係咪？咁我哋之後先至翻頂啦，好冇？係就咁啦，大家幫幫手，係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就係 record 先，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